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系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系啦，咁啊马仔咧就一阵稍后装翻我哋，因为我哋而家就提早少少录，系啦，咁啊等阿不打讲完先揾阿马仔，系啦，因为今日要早啲，系啦。好， 冇问题。 好啦，咁我哋两个讲住个头先，咁就今个礼拜咧，其实主要都系忍者龟啊，咁其实最熟悉忍者龟系马仔，我就叫做睇过晒即系戏啫，咁我又冇乜点好少睇佢嗰啲咩漫画啊、卡通嘅，系咁，所以我又唔系话完全。咁熟悉，因為今次呢套第二集呢就幾多係嗰啲卡通入面啲元素喎，反而嗰啲人物啊啲嘢咁樣等等下馬仔轉個頭啊，再同大家即係去講返到底嗰啲嘢咩嚟呀啲咁，好冇咁我哋係講戲啫啊，純粹 ok 好啦，咁我哋不言辭啦，咁都講講個排行榜先啦， 冇問題，好啊，咁冠軍第一位依然係魔幻森林， 嘩呢套好似都唔知喎，所以坊間啲人又話鍾意喎，真係好奇 啊。係啊，都有啊，不過即係上個禮拜我都叫肯定啦，不過就即係唔同角度啦，有人呢始終都即係名著咁樣或者兒童電影咁睇咁 ok 嘅，你又覺得可以接受嘅。 第二位都仲未係忍者龜呀，所以絕對入唔到三名啦。第二位係咩？ 冇錯，第二位係憤怒鳥大電影 Angry Bird。咁呢套我真係因為呢個禮拜我忙啲啊，我尋日都仲要開工。咁啊呢個禮拜我其實真係睇忍者龜啫。咁呢套我都未睇，咁所以呢冇辦法俾到 方面。坊間如何呢？因為雖然我哋未睇，但坊間覺得得唔得呢？ 反而我就有啲 friend 睇咗，佢就話呢就即係都係一定係兒童向㗎啦，當小朋友咁就得得意義可以帶小朋友入場睇嘅。咁我話佢呢其實講嘢又有啲似即係漸漸地嘅講嘢，咁啊即係似大少少嘅小朋友睇會有啲好笑，咁兼呢好笑得嚟呀，少少有啲諷刺呀，又有啲可能言之有物咁，反而有驚喜嘅，好多人都話。 即係佢話嗰啲豬係其實唔係就咁嘅敵人嘛，佢反而係好似嚟同你 friend 嚟俾著數你咁樣喎。 係呀，冇錯冇錯，你可以話啲隱喻又得啦，你話啲 而家某啲即係國際嘅氣氛呢，係咪 冇錯，係啦，咁啊咁啊加上佢有啲人性啦，即係你知個 Angry Birds 就講佢呀，平時好原來佢係好冇咗好耐弱咁，但一燥底呀爆氣咁樣，咁有啲朋友咁即係啲角色鮮明，咁我覺得呢啲呀得得意義要戲就分分鐘都娛樂性高嘅，點都係啦。 好啦，咁第三位呢？ 第三位係 X-Men 天啟滅世戰。 哦，即係 X-Men 都可以保到第三位，哇！咁忍者 冇錯，仍然 keep 第三，咁第四先係忍者龜。 啊，即係我哋以為唔一都起碼入到三名，但原來都係唔得嚇，即係以身上話嚟講算成績一般。 冇錯， 係咯。 冇錯，咁第五位呢，咁其實第五位就跌咗多啦，即係個二個比例啊，咁一二三四都起碼過一萬咁樣啦，咁呢第五位又好少好少少嘅啫，咁啊把他帶回家印度戲，不過呢套攞獎嘅我都未睇， 咁好少場次嘅十零場嘅啫， 冇錯咁樣，跟住再落去呢就係美國隊長三英雄來戰， 第六位嘅係 冇錯，第七位就是你哋之前讲过但我都未睇嘅，係 Criminal 換腦輯空。 係啦，咁佢其实嘗試都唔係多㗎，所以就好奇怪呀，好奇怪。即係有人識欣賞，但有啲人竟然话个主角又阿伯啦，即係其实我又唔知 係老少少，係啦，同埋呢啲呢叫鬥智嘢，可能即係香港普遍㗎嘛，真係都冇收得咁好啦。 但係最弊佢话个古仔好簡單喎，我話喺呢個古仔就唔算好簡單喎。 係，明白。 好奇怪， 我未睇呢套又。係啦，呢套我未睇。冇錯。好，跟住第八位係十萬水甲，呢套其實我都好想睇，因為佢係有啲少少特別啲啊，講第三世界啊，點樣可能個井啊俾人污染咗，咁一班義工啊點樣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救嗰個井，咁但係井救個井有好多代價，可能又要同聯合國啲軍隊又有啲衝突啦，又要同當地啲軍武裝勢力有啲衝突，咁喺一個字咁樣嘅矛盾地方度，咁講一件好為村民做嘅事，咁入面好似有啲嘢嘅，啲扭出嚟，佢又唔係話好悶嘅文藝片，如果我睇 trailer 就，咁啊係啊，咁啊第八位嘅呢套，我都覺得過癮呢套，可以一睇，係啦。好，第九位，即係其實第九位我就睇咗喎，反而《少年之味》 吓，系即系音乐人生嗰个位香港港产片嚟噶，咁佢系纪录片嚟嘅。因为呢套咧，我啊唔系喺戏院睇噶，我喺 film mark 即系三月嘅 film mark 我已经睇咗，喺个场馆入边系。 一套纪录片 ，OK， 系关 冇 错。 好 ，Wolfie 呢个就你话佢少年之味啦，佢其实就嗱嗰阵时咧就未有咁多，即系你都知香港即系近呢几个月啦吓，我又唔系话即系刻意夸张件事，咁啊确实系有啲小朋友学生就轻生噶嘛，即系佢哋啊自杀噶嘛，咁但嗱，但系照计就系近呢三四个月嘅啫，但系呢套戏咧其实就冇讲呢个呢即系呢个 point， 咁但系咧啲电影宣传咧就话系。即係啲家長睇咗呢套戲就明少啲年即係少年一代啲學生點解會自殺？咁我覺得係市場嘅技巧嚟嘅，其實就唔係。佢套戲其實就講幾個咯，你可以當係叫做九十後，或者分咗未必九十後，零零後咯，即係係零零年後，即係總之新一輩有小學有初中咁樣嘅唔同家庭嘅紀錄片，就記錄佢其實就你又未必係成長嘅，但係佢都幾長嘅。咁講佢遇到嘅問題咯，即係佢可能就係交代咗呢一代嘅人點樣，可能好忙啊，又要去課餘又冇得玩嘅，又要學琴啊，又要成咁，跟住有好多怪獸家長啊，跟住又同學同與同學之間好多比較啊，同埋個價值觀可能係又要好多嘢咁樣，咁其實你問我係拍即係現在咯，佢有九個嘅，我記得數過，即係九個學生，咁有家長嘅都。咁但係就我會咁諗啦，即係你知即係港產片其實好少拍紀錄片，咁音樂人生成功咗之後呢套係第二套咯，咁同一個導演啦，咁其實就你知藝術電影有好多港產片，咁唔係好多紀錄片，咁港產片少咯，我覺得如果即係鍾意電影嘅人又可以入場睇下，即係睇下港產佢嘅風格個拍法。咁當然你問我真係唔算話好追上到國際嘅水準喺紀錄片呢個角度，咁但係叫做可以叫啟蒙開始叫做行呢一步，咁我值得支持。同埋呢套戲最係啦，同埋呢套戲最特別咧，佢有個咧魚眼鏡影咗個，因為佢最後講嗰九個少年都會喺有個表演嘅，佢哋喺個你當我唔知係咪醫館嚟嘅，應該係即係伊利沙伯體育館。咁佢有個咧，即係眼鏡影咗成個館坐滿曬學生，咁然後就即係有個鏡頭個影像做得好靚。 其實佢個 poster 係咪就係用咗嗰、那個？ 冇錯，冇錯。咁佢中間好主調會有嗰幕，即係由嗰個音樂開嗰、那個，佢有個音樂表演啦，嗰度開始訴說個故事咁樣。咁佢有少少食返，因為佢上一套張經偉導演就係音樂人生，咁我諗佢又係呢套戲都係由音樂開始咁講少年嘅咩，咁佢有個合唱佢哋合唱過快樂頌，咁又係有啲即係講話講緊少年嘅唔好，咁但係最後都會唱快樂頌，希望少年開心返嘅，咁、那個訊息都好正面嘅，你問我係啊。不過有咁講，即係睇慣紀錄片，即係如果睇慣歐洲啊或者外國嗰啲咧，咁就人哋勁好多嘅，因為始終佢啲紀錄片都係即係揾啲小朋友講咁，雖然佢係紀錄片嚟㗎，即係好認好真講，咁但我覺得好都有啲嘢好做作嘅。我覺得似，即係有啲嘢可能叫夾過咯，即係係啦係啦係啦。咁你知真正做得好嘅紀錄片係《紅烏第三者》啊嘛，即係真係冇夾過啊嘛，係啊，然後表述咗成件事啊嘛。咁呢啲我都覺得佢有啲場口係比較做作啲咁樣，係啦。 即係你要懷疑佢係即係專登咁樣講， 或者可能已經同佢夾過，想你講啲乜，咁然後就俾個小朋友自己發揮。咁佢自然就會講翻導演想去講嘅嘢，我會覺得有依啲。咁你知 真啦， 係啦，紀錄片理論有啲人又好反對呢樣嘢噶嘛，即係覺得哇，導演唔應該介入個紀錄片入邊。咁嗱，依啲嗰個紀錄片嘅宗旨究竟即係作為港產片守得緊唔緊要咧？咁依啲好難講嚇。你話 Even 音樂人生我都覺得好做嘅，即係你問我上一部。 冇辦法啦，因為又唔係話太多比較喺香港本身。 係啊， 咁我你當係又係去。認識一下一啲嘢，咁特別係可能呢一個 topic 就係、是、我諗係家長啦，特別係咪？當然你唔係都可以去認識嘅 ，OK？ 老師咁都可以去認識嘅，我相信。 冇錯，咁但係佢個本心 OK 嘅，佢個本心拍紀錄片係值得即係鼓勵嘅，尤其是不過你講緊你即係中意睇電影嗰啲，可以入場睇下。 你話一般睇鬼佬紀錄片咧，冇咁切身啊，因為你香港要有自己嘅紀錄片其實有意思，因為你係講翻。 冇錯，呢樣又啱啊！你講得好，即係正如每個地區都有佢嘅購片，亦都每個地區有應該要有佢嘅紀錄片，啱啊！ 有嘅，呢啲反而一定應該有翻 local 嘅咩？你又冇係嘛？ 咁 冇錯。 咁呢套有興趣朋友睇啦，場次就唔算好多啦，幾十場咁嘅啫。 冇錯，冇錯。 第十位， 第十位都仲喺度啊！華爾街綁架式嘅，冇、 啊、中係有啲嘢啊！呢套係。 系啦，咁至於你話咧新啊，不過嗰十一其實係驚濤駭浪啦，十二咧反而就其實係優先場，不過佢都上到十二位都唔差，就係詹士 van 嘅鬼屋驚空十六續集， 系啦，咁啊因為呢一套二嘅上畫咧，竟然喺朗豪坊又翻做翻第一集添， 多咗明白， 系啦，犀利。咁啊，仲有一套嘅，咁啊跳落去就係有套妙麗嘅，有一套咧，你以為係鬼戲啦，大家咪叫做邪靈有罪，仲唔係鬼戲？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咁樣咁啊， 唔係鬼戲嘅呢套，呢套真係好唔想睇。 其實係有啲心理即係佢玩嗰啲好似即係點講咧？即係係咪嗰啲叫？ 即係怨恨，怨 唔係啊，唔係啊，即係佢你我催眠想挖翻嗰啲。 哦，明白明白明白。 咁但係其實未必係啱咯，即係未必出嚟個結果係一定係準確嘅，因為你都知有好多啲人話咩俾飛碟捉過啊，有好多啲咁都會用啲咁嘅方式去嘗試等佢講翻件事出嚟，但係其實佢有時因為佢受啲心理暗示而講嘅，反而係。 明白。 咁呢個當然唔係講外星人啦，其實亦都唔係講鬼喎，原來就係話佢老豆搞過佢。 哦，即係我明白，即係一個童年嘅陰影化成呢、這個。 但最後係假㗎喎，即係原來冇發生過。 冇搞過 啊。係啦，即係竟然都得咁樣。咁中間都係佢有牽涉咗少少以為有怪有鬼怪嘢咁嚟，其實 係 嘅。 明白。 咁嘅咁樣，咁所以有啲人話唔好睇嘅。OK， 咁啊，得佢係好少場先，都而家係17位嘅啫。咁至於《蒸汽女孩與不死貓》係咪新嘅咧？就而家係 冇錯。咁其實呢套我諗住原本我都應承話會睇，不過講唔切禮拜，因為佢場數咧，佢係當真係當係卡通片。咁佢咧好多都係即係朝頭早晏晝。咁我禮拜五晚就睇唔到。咁其實一套歐洲卡通， 冇錯， 第十八位而家係第十八位。 好特別嘅，即係講佢一個 steampunk 咁樣嘅世界嘅。 冇錯，咁啊，其實你問我個背景有啲似 Steam Boy， 即係又係一個工業革命後咁樣，即係帶有黑洋個 Steam Boy， 咁但係佢啊當然有啲少女向啲，咁但係我睇佢個 trailer， 嗱畫工好獨特，你問我佢都似早期嘅史努比，即係史努比動畫，即係意思就唔係話 CG 嗰個史努比，即係以前史努比，咁咧但係背後有啲嗰啲畫工啊，畫嗰啲圖。背景咧，佢又似翻歐陸嗰種風格，咁撞得幾棍嘅，即係個感覺出嚟會好耳目一新嘅。咁你睇吹打字，咁但係個故事有啲似宮崎駿嘅一個兒童嘅冒險故事嘅。咁所以我覺得佢有幾樣元素，咁出嚟效果應該唔差㗎。你問我，因為佢好橫掃咗好多歐洲影展嗰啲獎嘅動畫嗰方面啦。咁所以呢套我都嚇買係前分鐘，即係我覺得有機會今個禮拜最正。咁但係好可惜我睇唔切，咁啊冇辦法，我可能下個禮拜講。 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開歐洲嘅科幻嘅漫畫或者動畫咧，其實就應該知道咧，其實日本有好多呢啲大師咧，包括大友克洋啊。宮崎駿迪士尼，佢最初都係睇呢啲歐洲嘅呢啲科幻嘢開始，所以其實係調翻轉係日本吸收佢哋，唔係佢哋抄日本。從來咧歐洲嘅動畫風格咧同日本係比較接近嘅，反而咧同美國同日本就爭好遠嘅啲風格，但係同歐洲咧從來都係比較接近，同埋嗰個講個題材啊都比較接近嘅，即係都會用可能用一啲獸仔，用啲咩你講好天真咁樣，但後面咧佢係講緊一啲科技會唔會帶嚟人類嘅 係啊啲污染，可能呢度就講咗啲保育元素咁 咯。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大家話似係正常，因為即係如果你一路以嚟知道嘅話，其實你都知道佢哋係中意講呢啲嘢嘅，其實唔係佢抄啊，係點樣？日本係啟蒙自呢啲歐洲嘅作品嘅，其實從來都係。系啊， 冇错冇错， 抄冇人抄任何人，系啊，就系呢个系一个 style 嚟，欧洲大戏先。咁啊呢套都要，我就未睇到啦，因为我试过睇下上网有冇机会揾到，结果都揾唔到啊。咁我都有兴趣睇下，一个好特别，其实 系 一个 系啊，好特别，我觉得系啊，好独特嘅，总之个影像好独特咯，起码。咁你古仔我估佢都系一定有啲寓意啦，咁有啲嘢，咁同埋我见佢系。佢話佢揾啲血清嘅，佢因為佢爸爸媽媽係啲科學家，咁啊突然間俾人老綁架咗，咁啊要揾血清，咁最後佢應該穿翻就其實係講緊污染嘅，即係其實想講個議題就環境污染，係啊，咁類似咁，我總之呢套啊有期待，我都冇錯。 嗱，咁另外仲有一套咧就本來就唔關科幻事，咁但係因為頭先講過宮崎駿啊，宮崎駿最早參與嘅一個動畫就係《飄零二》。 咁 冇錯，經典 上咗真人版，但係當然唔係日本㗎啦，呢個《飛行員》本身唔係日本㗎嘛，名著劇本身鬼佬嘢係嘛啊， 冇錯， 阿爾卑斯山上面嘅女孩啊嘛，咁就 冇錯， 佢又好嘢喎，佢真係叫翻到飄零燕喎，都 佢真係叫翻到飛行員啊，係 跟翻大家路以嚟嗰、那個佢唔好叫咩海迪啊，咩阿爾卑斯山女孩，佢冇咁喎，真係。咁同埋呢佢個碌都有啲似返嗰時宮崎駿嗰啲碌。 係啊，穿返好件衫啊，黃色定色衫連身裙黃色係啊。 其實呢近年呢都拍過幾次真人版㗎啦，咁呢套係最新嘅。咁係啦，咁大家可以睇下，但係暫時呢個只不過係優先場嘅，咁所以就得一場咁樣嘅。係啊。 冇錯。 留意一下啦，咁遲下就好快，唔知下今個禮拜係咪即係嚟咗禮拜上正常㗎啦，係咪就好似咗多個禮拜喎，係咪呢唔係今個禮拜好似。 過多個禮拜我都記得， 好似過多個禮拜先係正常。咁應該我諗你打急嘅就睇下優先啦。咁啊，係啦， 冇錯。 咁另外咧，非常道啊，即係呢個 Now You See Me 嘅第二集咧，好似即係今個禮拜有得上呢個嘅優先，咁但係就未正式上畫嘅。係啊， 冇錯。但我揾到佢喎，喺呢個人氣榜入邊啊，未見到 Now You See Me。 佢話會做咁樣，咁但係唔知有冇上到優先啊？所以下個禮拜就一定正式會上啦。 可能是咁反而我見到呢有一套就係優先得嚟嘅，佢係排30位，咁其實我覺得好正嘅，就係、是、初戀無限 Jam， 咁其實啲人聽個名好似喂好似膠膠地咁，因為呢就香港譯法譯得就好好膠下個名，咁佢英文都唔係咁，係啦，咁其實呢套呢好強啊，個導演就係、是、我被譽為音樂電影最好睇嘅近代。就是上次那首《一切從音樂開始》的導演拍的第二套作品、哦、是的。 講什麼呢 他其實音樂的就是因為他這個 Jam 即是初戀無限 Jam 就是 Jam 歌的 Jam、哦、即是講一些歐洲的街頭，你當街頭兩個街頭一個街頭男主角咁彈音樂，點樣又遇到啲途人啦，咁樣後屘有啲愛情故事走出嚟。咁佢以往做法就係用啲愛情加音樂啦，咁講好多音樂元素喺入面，咁但又有愛情嗰啲輕快嘅，咁咧即係上套一齊從音樂開始就即係拍得幾好嘅啫。咁、嗯、今套咧就young 啲，即係年輕啲、哦，因為上套啊幾中嘅，因為係個阿叔就戀上過，你、嗯、當中女。咁今次呢個就應該似後生仔就戀上一個，可能都年長少少嘅女仔咁樣。咁、哦、但係就唔係好老嘅啫，那個女仔都係。 睇咗未啊？呢套？ 我未睇，因為優先場，我叫佢做一場嘅，係、 哦、 啊，咁但係嚟緊9號就上正式㗎，係、嗯，冇錯。 好啦，咁啊，係啦，咁啊，所以今個禮拜如果真係科幻咧，主要係忍者龜啫， 冇錯。 好啦，咁啊，以上啊就係香港嘅觀眾啊，用佢嘅腳同荷包去投票，同埋呢個星期日朝早嘅狀況啫 ，OK， 一陣晏啲可能又有唔同嘅 ，OK， 咁啊 ，OK， 咁啊喺度夜晚又可能有啲調檔空下，即係片嘅先後次序啊。歡迎 冇錯 啊 ，OK， 咁大家以作參考啊，唔需要信曬。好，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開始講下個戲入面嗰啲嘢喎。咁唔鍾意穿橋，唔鍾意聽古仔朋友啊，熄機。好啦，咁啊，忍者龜啦，我哋直入好唔好啊？ 好，直入忍者龜。咁咧，你我都出咗文嘅，你見我影評。其實就叫做中規中矩啦，咁我其實叫就住啊，咁我俾啦52分啦，100分滿分啦， 咁都唔係好差啫，如果係咁。 係啦，你因為我會咁諗，你問我，我就抱住咧，就即係都唔多睇好嘅心態入去嘅，係啦，因為咧無疑第一集佢又拍得好差嘅，我覺得即係爆谷片 ，even 用翻即係娛樂戲嘅角度去評。我俾20多分嘅啫，嗰陣時都講緊可能兩年前好似第一集係啦，咁所以我抱住即係比較即係都預咗佢，唉，睇埋續集咁睇下咩環境咁啊，即係唔睇好嘅情況底下，我覺得佢點都好過第一集嘅，即係呢個就好公道嘅評價。我即係出面有啲人都話麻麻地咁，但係就普遍都覺得點都好睇過第一集。咁起碼我覺得唔悶嘅呢集，起碼就唔會話有啲位嘅，即係話睇曬手機啊，打曬喊路咁樣。咁第一集會啊，第一集好鬼悶嘅，其實中間啲好多位好無聊嘅，唔知做乜。咁今集叫牽住緊張。咁但係條大橋個劇本咧都係腦殘嘅啫。咁即係叫腦殘爆谷嘅娛樂片呢，咁佢呢套我覺得即係好有代表性，入面好多位都顯現到荷里活嘅腦殘爆谷片究竟係有啲元素喺曬入面。咁呢啲稍後再講啦。咁但係即係以成套戲叫做睇完嘩消閒咗個零鐘，而又叫做有啲特技場面，有啲打鬥，咁我叫合格多啲多。咁你問我有啲開心就第一集我都 即係見到咁嘅忍者龜咁啊，咁啊，其實第一集個漫畫元素啊唔係咁多，咁今集咧起碼都見翻曬，哇！西遊怪啊，野獸怪，又有嗰個外星嗰只，即係我都唔知只叫咩咩，叫點讀啊 ？K R A N G 我唔識讀，咁啊有隻腦咁樣，係咪啊？係啊，咁啊有個人腦喺嗰個機械人入邊，咁哇有翻 E D D， 咁啊同埋最緊要見翻忍者龜最緊要有架車啊嘛，一個忍者龜垃圾車，仲有垃圾車咧。一撳掣一樣又係咁個撳掣，飛啲渠蓋嚟做武器。咁呢啲就係漫畫嗰啲 icon 咯，出翻嚟啦。因為上集冇曬呢啲，咁啊變咗，我覺得就叫有啲撚翻。咁我忍者龜都算係我細個童年睇，咁所以我係撚到有啲童年回憶。咁叫做啊，又加咗少少分咯。係啊。咁至於話漫畫嗰啲嘢，梗留翻馬仔專家講。係啦，我啊唔講啦，費事重複。咁你問我咧，喺電影個動即係叫場面設計上，我覺得有啲心思。因为上集咧就佢其中一个差嘅位置就成日打嚟打去唔系啲渠啊，即系可能上集都 budget 冇咁大，就未知究竟掂唔掂呢个 brand 吓，咁啊咁今集咧睇得到佢即系叫 budget 大啲啦，预算都大咗，咁咧佢又特登会夹咗啲，譬如佢有场，其实夹硬嚟嘅，你都知剧本上夹硬又话嗰个佢有样，你当佢要揾三样嘢啊，砌埋咗一个。你當係時空門啦 ，OK？ 咁三樣嘢你當三樣寶物咁啊，有啲已經匿埋咗喺個博物館。咁簡單有一個又話喺個森林，咁森林又話要搭飛機咁啊。咁後屘搭飛機咧，咁啊飛機咁啊，一隻龜又搭飛機。咁啊為咗要加呢個場口咧，又簡單講話搭飛機嘢起飛。咁佢啊搭飛機喺上面飛緊。咁啊點咧？咁喺個飛機又跳落去，即係飛機跳飛機。咁啊變咗加咗場咁啊叫空中又喺度打曬關鬥啊下，又有啲特技飛到個飛機度。咁啊四隻龜有唔同嘅。嘅有個好驚嘅，調翻轉，即係紅色嗰只魔獸最勁噶嘛，係啊，最勇最打得噶嘛，最埋身肉搏啊，發覺原來最驚佢位高，咁啊驚噶嘛，咁啊有啲笑位又撞咗，加上畫面又哇，真係飛曬落去咁樣，咁即係有呢啲佢即係睇得出係佢為咗整依場空戰先咁樣搞個劇本嘅啫，即係好明顯。咁啊打完空中咧，到佢炒咯架飛機跌咗落去就你當去咗，我都唔知係咪亞馬遜河啊，即係有啲激流咯，咁又整咗場又叫水。戰即係個激流度撞來撞去，仲要咧激流撞啊撞架坦克車，咁坦克車再開炮咁樣，咁即係有依啲元素就似係佢為咗個場地，即係想有咁嘅場口，就有別於以往第一集打來打去啲城市啊，喺個渠入邊咁樣，咁啊叫啲場口大咗設計得。咁啊，哇！打完啫，咁啊，之前你知 Michael Bay， 即係當然呢套唔係 Michael Bay 做導演，咁但係佢監製啊。咁啊 ，Michael Bay 最出名啊，玩車噶嘛。咁呢套都係又有場啊，叫夜晚嘅車戰。咁啊，就係都係個忍者龜嘅垃圾車啊出場啊。咁啊，有啲哇，啲電單車嘅奸嘢啊，講佢劫返啊，劫返上集嗰個 boss， 即係個忍者佬。OK， 咁啊。哇！咁啊有場又打咁樣，咁我覺得幾好奇喎，炸曬啲車咁又飛來飛去咁樣。不過啊，個條橋啊炸啲，咁啊講佢無端端要瞬間轉移啊就得啦。咁啊瞬間轉移走得，點解你唔轉移喺個車入邊咧？咁啊都打都唔使打。咁呢啲係腦殘咯。咁呢啲稍後再講，即係個腦殘元素稍後再講。咁啊，即係先講就話場口佢會哇有車戰，有空戰，有水戰，跟住都有啲渠入邊周圍走。咁講佢又講佢點樣睇籃球，咁有啲叫做又將個美國元素又係強化咗。講佢話要睇籃球，最後又話講佢咩熱愛呢個城市咁又打。咁啊，最後打外星人啦，因為打個外星怪。咁啊，有啲即係好似變形金剛嗰類好誇張嘅，成個紐約市咁樣，跟住上面啊。佢啊條橋今次又講佢話開咗個時光門咧，就唔係好似變形金剛成架飛碟走過嚟破壞地球啊，唔係嘅。佢就話咧唔知點解又要一嚿嚿好似即係俄羅斯方塊咁樣嘅，咁啊砌嘅要係啦，咁啊仲凌空咁樣一嚿嚿組件要組翻個嗰個探船。咁但係探船嘅設計我覺得好似死亡星，即係沙窩啊，一個波。咁啊，仲要嗰個波，佢又話有支炮嘅係嘛？我嘅理解應該佢會有個炮咁樣咯。 後屘砌新啲出嚟，佢都未用到啊，俾佢打散咗啦。 係啊，我砌唔到嗰個炮，新出嚟咁後屘就收咗皮。咁啊咩咁啊砌咁啊一路砌咁，佢哋梗係就踩住啲碎片嘅走入去個砌嗰個核心入邊。咁其實核心佢又做到個波空心。 咁即係嗰波其實唔細㗎，即係都我諗有可能有十零層樓咁大㗎，浮喺空中。咁原來入面空心，咁空心其實就無非做個平地俾佢哋喺上面打大佬嘅啫，喺個設計上。係啦，咁跟住後屘打咁變咗，即係場口上佢係即係有啲嘢玩多咗，起碼冇上集咁單調。咁呢樣嘢我覺得 OK。咁但係咧，雖然場口多咗，我公道講，咁上集咧忍者龜啊出名啊賣身肉搏噶嘛，一個揸雙刀又揸棍，咁中間有啲武術招式噶，即係佢就算打啲流羅都會打曬關鬥，跟住哇有啲武術即係功架嘅嚇，忍者嘅功架咁樣跳來跳去之餘，又會有啲招式拆解。今集咧就流於喺呢啲場面上，你見我頭先講到佢嘅，即係車啊車戰咁啊，用啲武器啦，空戰啊即係跌嘅啫，咁啊水戰又係避來避去咁啊撞浪激流咁樣，咁咧其實佢個人忍者龜打咧，其實喺呢套戲回想翻咧，就發覺就打得少，加上咧其實忍者龜冇乜打，喂打得多反而係啊咩喎啊男主角，即係今集嘅男主角，我開頭以為佢係配角嚟嘅添，點原來咁重？ 嗰個當然 就係嗰個係啦，嗰個 Rocky 嗰個嘛，嗰個係阿六， 冇錯，係啦，即係個曲棍頭腦啊，叫做係啦，嗰個 戰俠啊， 係啦，後生仔咁樣，係啦，咁啊嗰個反而同埋個女主角都有得打喎，反而就忍者龜自己打咧，係打最後大佬嘅叫做有啲叫啦，我強調講即係武術上嘅打，即係起碼有啲功架招式打咁。但係就算打最後嗰場咧，都係流於歪 shot 咁啊，打關鬥咁碌來碌去咁，跟住撞跌佢咁，佢又碌埋嚟又踢兩腳又俾人彈開咁樣。咁其實成套戲忍者龜嘅招式好模糊，咁亦都個動作設計好粗糙。即係我覺得來去都咁樣講佢點樣好靈活咁樣跌來跌去咁樣，咁我覺得就喺打嘅角度佢係弱咗啊，咁加上咧最失望啊，咁上集啊打個忍者，成日上集打忍者個劇都會 ending 都好求其咁樣揸把劍斬嚟斬去噶嘛，咁啊今集啊我諗住喂出到嚟搞咁多嘢，個忍者仲要塑造到佢仍然好仇恨嗰四隻龜嘛，咁起碼都隻抽一鑊啦，我都唔期望多係咪先？點知咧今集啊估佢唔到反高潮，個忍者出咗嚟啊打都冇打過，佢最主要打嘅意思係忍者。即係喺套戲入面佢就算唔打四隻龜，佢露身手嘅機會都冇，佢最多就露過把刀嘅啫，得唔得？伸過把刀，佢連打都冇打過嘅情況底下咧，就俾老怪雪死咗。我都唔知係咪死咗，即係叫雪咗做標本，就冇打過四隻龜嘅。我諗我覺得喂，真係有啲反高潮。起碼我諗住打完隻忍者再打隻老怪啊嘛，係咪先？冇得打個忍者，咁我覺得有啲失望。 係阿沙迪啊嘛。 冇錯，咁至於打個 boss 咧，咁啊 boss 咧，佢啊忠於原著啊，都係一個你當機械人啦，咁咧就入面個腦個肚係個係個可以收埋佢個腦，即係佢個外星人好似個人腦咁樣，係啦，咁佢一樣，不過當然有漫畫嗰個機械人就肥嘟嘟咁樣，有啲肉好似望佢肉體嗰啲色嘅。肉色嘅，咁啊變咗做 Michael Bay 你知啫，即係 Michael Bay 雖然監製啦，咁但係你知佢啲嘢一變就一定好機械㗎啦，即係成件事好裝甲係啦，佢係一樣嚇。咁但係個窿咧，佢又有啲笑位，佢又描述個腦咧，唔知點解咧大咗我都個頭，個外星人 收唔到落去㗎嘛。 係啊，漫畫個腦啊冇咁大嚿啊嘛，係會個比例細翻啲。佢今次嗰填滿咗個窿。有個少尉就話講佢喂我入返去啦，跟住個機械人仲呃唔到入去，跟住佢仲話係啦，我仲話一定要入去呀，咁個上面機械人即係講佢啲即係當跟程式做，一拳一拳打自己入去，咁打到腫曬咁樣，咁有啲少尉變咗即係變下巴咗嘅嗰隻外星人，咁啊跟住但佢又會走出嚟喎，走出嚟呢佢又冧住啲電線咁樣，咁嗰舊腦呢考啦大舊。咁一劈嘢咁樣，跟住個樣嘢你知又古古話話有啲真靈咁樣，隻眼大大。你問我幾趕客嘅，其實佢個造型。 係啊， 你點睇？ 又其實又蠢嘅嗰隻嘢。 係啊，佢有腦殘嘅，你頭唔好話蠢啊。古古話話，哎呀，我過嚟啊，我話咁啊，即係又冇智謀啊，嗰隻嘢完全冇智謀。最大鑊就係咧，嗱，你永遠你點解話啲奸角要塑造得好咧？除咗佢本身個性格啊、人物特色之外咧，佢最緊要就是有靚啊嘛。邊有隻外星生物其實佢冇靚，一條靚都冇。佢一個孤高嘅探險船入面，佢條靚就係佢嗰隻機械咯。手下都冇隻，佢唯一手下就只不過佢又叫做同個忍者係啦，叫交換條件啦。我都唔知叫係啊，我都其實套戲又好粗，我都唔知佢點識個忍者。 唔識， 無端端去咗忍者度。 唔識㗎，係啊。 系咯，本来无端端咁样话讲去救佢啊嘛，救佢原来有第三者介入就系个外星人啦，然后就已经同佢喺度刁紧啦，即系恶魔交易，你帮我搵翻我三个，我同你统治世界。咁你大佬呢啲，我作为电影观众，如果我即系纯睇第一集嚟到呢集，我直头 O 罪，无端端跳咗落去，多谢嘢，咁啊怪啲咯，即系觉得松晒。咁即系以上呢啲又叫做。我个评价，咁但系最主要就系话呢套戏点解咧就系脑残爆谷代表，咁点解咧？咁其实一好多荷里活戏就系咁嘅，即系就系有特技啦，卖弄特技，咁可能另外除咗卖弄特技，佢哋兴卖弄个 IP 啦，即系可能佢有个 brand 或者叫做有个有套作品喺漫画或者第二啲跨媒体界别成功咗，咁佢总之有 IP 有特技，佢就好砌噶啦吓，即系荷里活就兴，咁啊拍咗一系列呢啲脑残爆谷戏，咁啊有好喂新一代咧，我同佢讲话呢啲爆谷戏咧。好多人唔知道新嗰辈咩叫爆谷戏啊？佢以为好多电影就应该要爆谷，呢下先惨。所以我就话啊，趁有呢套戏上啊，咁咧我又想讲下究竟咩叫爆谷戏，有啲咩元素咧？咁呢套系有晒。第一咧，往往爆谷戏咧就为打而打嘅，咁啊或者佢打咧就佢都唔使同观众交代，总之系正邪对立打就得噶啦。咁呢套一样。咁第一咧，佢出咗个忍者，咁其实个忍者有咩目的咧？我又都唔系好明。忍者已经咁大集团啦，咁佢想咩咧？咁佢嘅目的其实就系同个外星人一样，佢系想统治地球。咁啊嗱，你啲爆谷片就系咁啦，冇咁统治地球，咁其实同打冇关系。你打赢咗，点统治地球？你统治地球其实系你要好多嘢做啊嘛，要你真系要统治成个地球嘛，系咪先？咁所以呢啲目的咧，其实就叫做脑残咯。即系成日俾小朋友睇啫，喂大人睇觉得你统治地球都唔代表要打噶，我都唔明唔喺度搞乜搞呢搞路咁样，你搵炸人破坏咁有咩用咧？你统治唔到地球噶都，咁呢个啲第一就系话，即系往往啲目的佢塑造得好粗糙，咁呢啲就系爆谷片。咁呢套仲离谱，那个外星人咧，其实嚟到我真系唔知道做乜，因为咧佢系我嘅理解，佢系做支死亡星啦，系有支炮，佢想破坏地球啊嘛，系嘛？我嘅理解。 系啦，都唔知佢做乜。 我相信佢系啦。咁咧，我又调翻转啦。咁佢老怪唔系话要统治地球咩？佢破坏地球，咁有咩做啊？佢即系谂住炸咗女药匙，跟住就同即系苏迪行讲呢个城市炸咗，你下午你唔屈服嘅，我炸第二个。咁点咧？咁我话屈服啊，屈服啊，咁可以点啊？咁点啊？下一步点啊？咁冇嘢噶。咁你得碌炮，你得个人点统治地球？咁你系咪想杀晒所有地球人啦？咁你呢啲咪就系脑残咯，咪啱晒头。咁你两个我都唔明佢有咩目的。忍者又唔知为乜。咁你话忍者，你目的系复仇啊？明白？如果今集，因为你拉过去，咁你可能话我好执着，我唔可以输我嘅人生，我输过俾你，我一定要复仇。咁我就好牢固嘛。咁但系忍者咧，完全就冇理嗰四只龟嘅。系啊，佢只纯粹去执行佢个统治地球计划，就知道四只龟喺度会搞事，就叫做对付佢，就整咗两只犀牛怪嘢猪怪。咁但系你知嗰两只系搞笑啊，下把嘢嘅，咁啊都冇叫认真去对付嗰四只龟，咁啊变咗唔系报仇，咁啊所以佢个目的其实好模糊。咁呢啲就系脑残戏一般，总之就为咗砌啲打斗场面，为咗有个对立面，咁啊求其铺咁啊算。咁呢啲其实有时 Marvel 戏都会。咁所以变咗都会特别留意，就往往即係睇电影要睇得明，即係知啲套路囉。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係往往呢爆谷片佢喺个情节处理上呢，因为佢为求爆谷喎，爆谷嘅意思即係代表你食住爆谷睇，纯粹俾官民享受你。咁所以佢情节上往往又係好粗糙，佢交代得好儿戏。咁呢套系啦。咁我无端端出咗个哇差婆，个差婆好似系咪星嚟嘅。 嗰个上司嗰个嘛。 系啊系啊，都叫有粒星啦。另外隔篱企咗条女，中国女好似都还可以嘅个样啊，傻傻地。咁啊，出咗差婆角色咁，好似哇寒战嗰只咁啦，即系警队高层又攞咗个纽约嗰个警察局长权咁样，好似好劲嘅。咁啊又有文有路，咁啊讲佢又唔信噶嘛。系啦，咁嗰个差婆啊未见过忍者龟嘛，咁佢梗系唔信噶啦，咁啊唔信个女主角。咁啊点知到头来又讲佢又攞咗唔知个。个闭路电视条片咁样还原咗，原来入面系有嘢，有怪物嘅咁样，咁我叫佢信咗女主角。咁但系又认真啦，喺真正个思考啊，成年人嘅思考，你信女主角无辜，又唔代表信忍者龟。咁四只摆明怪物嚟噶嘛，你无端见四只怪物，又冲入警署，又会打交，咁你都唔会无端端就啊头晒跳。咁最后又讲佢就因为证明咗女主角。 無辜，咁個女主角講啲乜，咁我成個啲警察啊好似掃交咁樣，OK 好嘅點頭，最後就講佢啊警歸合作，咁大家去打個外星人啦 ，OK， 咁好粗咯呢啲情節交代，咁三來啊，尋日你講個方啦，係嘛？喂，咁大件事都冇理由出差佬啊，係嘛？ 即係佢咁講，即係佢第一就已經係係啦，即係你話大到去地球被侵略就軍方都唔介入啦，復仇者哋又唔知去咗邊度放假啦，係嘛？阿 Batman 冇錯 啦，去咗邊啦，係嘛？即係好 OK， 呢個世界當然冇 Batman， 但係你都起碼有軍隊會出動，佢點會靠紐約嘅警隊去？ 係啦，即係民警嚟㗎，睇到嗰啲即係都唔係話 SDU 啊咁樣，即係叫做可能叫做有個盾牌㗎，叫做香港啲叫 PTU 啊，或者叫係衝鋒隊。 个忍者龟地咧，竟然好似美国队长咁喺度指挥嗰啲差人嘅战斗喎，可以。 咪咯，同埋个场口就当你去到嗰啲场口，仲系好戆居走埋嚟，得我同你呢度上面有一队跟我。喂，咁呢啲啊，真系以前80年代啲港产片又会咁讲噶嘛？咁你啲 operation 点会咁讲啫？喂 ，team A 跟住我 ，team B， 咁你一做 G 咁啊，大佬啊，呢啲咁大个 operation， 你唔会忘鸠。咁同埋喂 team A， 咁啊边个 team A？ 咁你冇，即系呢啲好好流于。是讲俾观众听，好似啲对白咁样，即系解释就啊，我指挥咁样。咁你好怪咯，咁同埋咁你就算正常系警察有警察嘅部署啊，佢就算信你四个，咁佢梗系话安排你四个，你咪自己上去突击咯。咁其实喺个攻击嘅上面咧，啲警察其实冇帮助。警察帮佢啲咩咧？就揾啲盾牌遮住，唔好俾啲纽约市民见到嗰四只龟。 冇错啦， 咁你唔会望居，咁你变咗。个感觉就成班差佬好似老即系脑残嘅活动报警版咁样，就冇喺成件事佢冇帮助，佢开枪都冇开过枪，佢又冇话疏散啲人，表达佢点样救其他啲纽约市民，佢连呢啲镜头都冇，即系聚焦四只龟上去啊，只抽赢咗啊算，咁呢啲咪就系脑残，即系个情节上交代好粗疏，咁加上就中间有啲叫做第三样脑残特征啊，就系、是、往往啲剧情啊反驳，咁呢个反驳咧，譬如就。又话讲个咩三件时空机咁跌落地球，咁跟住又跌咗落去，咁跟住又会又无端端又话喺个唔知咩博物馆啊，又会有一嚿喺入边，咁 三嚿啊嘛， 系三嚿，咁佢又奇到个博物馆啊摆咗度，俾人嚟博物咗，我谂都相信有啲时间啦，即系佢已经当咗系上切展品咁，佢可以走埋去咧，夜晚啦，嗰已经即系叫偷入咗去啦，间嗰边啊，即系忍者走埋去咧，唔知揿咗两粒掣，嗰嚿嘢揭开咗。跟住攞嗰嚿寶物出嚟咁樣，跟住就走。咁你嗰嚿嘢如果係撳幾粒掣就開到，咁你應該晨早有人撳咗啦，係嘛？你又唔係話有條鎖匙要開，又唔係有啲咩密碼要開，走埋去嗨兩嘢咁啊，著燈，成嚿嘢揭開咩 CG， 好似朵花咁樣嘅。咁你啲即係離譜啊嘛，情節。咁加上做啲好多反驳嘅，譬如我都唔记得架坦克车跌咗落个水度啊嘛，係嘛？喺个河流度，点解无端端会浮嘅架坦克车？个坦克车沉噶系嘛？我理解咁大架坦克车。 我谂佢，你咪当佢其实好浅水个坦克车行到咯。 咁系咪啩？ 佢个现实上 我唔知啊。咁主要佢个位又，但系佢系喺个水底度突然之间升上嚟噶嘛？我睇到个镜头就 唔知，冇问。 系啦，咁呢啲咪即系我睇到好突兀嘅，无端端冇解释，无端端喺个海度升咗个坦克车出嚟。咁佢之前有解释就因为佢喺个飞机上面有个坦克车嘅。咁跟住后屘大家坐机躲机咁 啊，嗰个唔系海嚟嘅，嗰个系个河嚟 嘅啫。激流啊，系啊，激流嚟个。 煲嘅系啊。 系啊，咁跟住咁又系咯，咁塔车会浮，咁啊随水流喎，又最后卡住嚿石冇事，咁啊变咗赢咗忍者龟，咁啊攞咗嗰嚿嘢咁样，咁即系你遇呢啲位拗晒头，咁你遇系呢啲即系往往啲情节有啲反驳位，咁啊加上又系有啲即系个目的又唔会描述嘅，咁啊加上中间又系有啲叫做好多粗糙嘅交代，有啲角色嘅报警啊报警版咁样，咁你见呢啲话爆谷喎，咁同埋。即爆谷嚟，你话除咗打，咁佢打呢样即系个爆谷元素，打嗰方面系弱嘅。咁啊，除咗打咁嘅，第二个爆谷就系女咯。咁啊，今套戏就唯一叫亮点咧，话即系 sell 女主角啊吓。咁咧，好多人啊觉得话女主角啊，即系系到中啦。咁啊，其实我睇翻维基，佢30岁嘅，即系啱啱30岁啊。咁啊，但系你知。系啦，荷里活明星嚟计30岁啊，即系叫残少少啊，得唔得？咁但系我睇完我觉得 keep 到，我觉得几熟， 即係不過可能我因為我年紀大啊，咁我咁啊睇翻佢30歲啲女仔，我覺得都 OK 嘅。咁啊，即係中意睇中女咁樣。咁有啲後生可能覺得嫌佢真係太大年紀。咁佢入面都盡做啦，以30歲女仔夾硬加長佢啊，無端端要埋身去攞嗰啲電話，要即係近距離 crack 佢個電話，夾硬就過去著啲 拉拉裝嗰度啊嘛，拉拉 係啦，我唔知咪叫拉拉隊裝定啲 AKB 48咁嘅裝，係啊，即係短裙又個袖又會即係件白恤衫又會打結咁啊緊啲咁啊蘇對波，咁入邊又黑 bra 咁啦，跟住件個披啊披住，咁啊個樣又喺度又短超短裙咁樣咯，高踭鞋咁樣咯。无端端咁，我又唔明嗰个做咩咧？啲车站即系佢本身系有扎女，系咁嘅，即系见啲游客就会影相噶嘛。 佢搭车啱啱有班咁嘅，好似女学生咁喺度啫嘛。 咁但系嗰女学生点解无端端同佢影相？你唔会噶，无端端咁嗰班女学生冇机心噶嘛？佢就话要埋身，就话搏嘢，我所以我都唔系睇得唔系好明。 你咪 定还是啲车站不嬲有啲拉队？ 冇咪梗系冇，你咪当啲女学生去旅行咁，咪喺度影相，你当系咁啦，冇乜原因嘅。 咁佢又跟住就扮佢条桥，佢条桥见到嗰扎女，佢先去走去扮啫嘛，佢先走去 cosplay 啫嘛。咁啊咁啱嗰啲女又会夹住嗰个男仔，万一嗰班女唔夹咁啊点？佢又埋个身。 嗰班女点解又会唔？会唔觉得自己呢个人咩？我唔识噶，佢点解点解 咁？咁佢好 like 乜嘢 ？Come on， 咁佢又走埋去混合咗落去，跟住一齐叫叫做行近咗，就 cut 到啲资料啦。 理论上佢哋一 team 人，一班同学或者 whatever， 即系就算你几唔熟都好，冇理由有个生面口人走埋你都唔觉噶嘛。 冇咯，咁即系你话啊，原来美国佬热情系咁， 梗唔系啦，乱噏嘅。 系咯，咁我觉得冇理由啊。二来车站咁多人，你唔俾佢嗰班友热情紧另一个靓仔，咁佢条桥咪唔得？ 系咪先？总之佢一路行一路挞人哋条裙，又唔使俾，跟住佢又 结束变装啊嘛，即刻跟住除假发、除裙，即刻变咗后生咗，后生傻女。 点解嗰对袜会变咗系绝对领域袜嘅？ 系啊，冇着，有着。 有 冇着絕對領域襪 啊？就係行政裝就優到上屎忽。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點樣？ 佢冇啊！佢好似就咁高踭鞋啫嘛，係嘛？佢冇襪噶嘛，係嘛？有冇？ 梗係有啊！ 我有嘅有嘅，即係跟足嘅，跟足絕對領域嘅。 咪直情嗰啲卡通嗰啲衫咯。 系啊，即嗰件咯，咁你不過又認真卡通對波大啲嘅，佢啊其實不嬲阿 Megan Fox 就出名波都唔係勁嘅，係啊咁樣咯。 唔係啊，我講一般日本卡通片嗰個碌啊，即係你咪 碌。哦，明白明白。係啊係啊，日本卡通片即係啲校服碌。 嗰節係絕對領域啊嘛，佢哋叫做。咁你頭先佢明明都唔係著呢種襪嘅。 系系系， 突然间换下换下，好似换晒成身啲嘢嘅咁 样。系哦，但系讲紧系一路行紧喺个车站度，佢连入更衣室嘅时间都冇嘅，系极速换衫，即系条裙都系一着过埋你裙喺面，跟住就除底嗰条裙。 阿 Superman 都要搵个电话亭啦，系咪啊？ 冇错，咁啊变咗啲情节就夸啦，就系咯。咁即系呢幕就坦白讲又系冇意思，纯粹系为咗 sell Megan Fox。 佢呢度系做到今集咧，呢个 Megan Fox 系唔似呢个阿 April 嘅，即系其实佢第一集嗰阵咧，佢就比较系个普通女记者咁嘅啫嘛。 热血女记者咯，系啊，咩寻真相嗰啲女记者系啊。 你唔觉得佢一个咩性感尤物嚟噶？冇啲咁嘅事噶 ，OK？ 咁但系呢一集咧，佢直情变翻做变形金刚入边嘅 Megan Fox， 你觉得佢？ 冇错， 佢 系 露只脚上台面嘅，你明唔明啊？咁啊 ，April 会咁嘅咩？ 唔会，慢慢唔系咁嘅，系咪咯？ 你睇个卡通咁耐 ，April 系一个性感尤物，唔系啊？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正经女仔。会唔会打得啊？梗系唔会打得。佢呢度哇，啲新手，我成觉得佢咧唔止系变形金刚，成有少黑寡妇啊，去到 系啊，因为好怪啊。嗱，个忍者不嬲，你知忍者隔篱有个女 partner 啊嘛，即系你当女忍者，我嘅理解啊，短头发啊，个样都好酷，应该好丑突噶。最后离谱到咧，就最后佢有个位啊，讲佢梗系上面啊，忍者龟打紧怪啦，下边啊，跟住又话要识嘢啦，咁啊讲佢话识咗个掣，又佢话会，我都唔记得系识咗，我点解？熄咗就等佢唔傳輸嚇、啊，停咗個時光門。咁啊，咁啊，女忍者守住啊，因為個忍者大佬已經雪咗啦嗰陣時啊。咁啊，女忍者照計打得噶嘛。啊，咁都去到個場口咧，嗰、那個因為嗰、那個個棍球佬咧就要打嗰兩隻怪嘛，即係犀牛怪同咩咁啊，唔得閒理佢。入到去啦，最後就得嗰個上集嗰個攝影師，今集係一個叫做下巴角色嚟嘅，即係就係佢已經係當咗係上集救紐約嘅救星，咁所以佢出咗名。咁啊，好有名氣咁啊，咁但係佢喺，因為佢啲名氣啊，幫到喺套戲 到幫到人嘅鬼手。咁但係唔抽得㗎嘛，又係講佢驚佢咬底㗎。咁加埋個女主角，咁兩個過去咧打贏咗個女人姐，熄咗對門可以。我都睇唔到佢點打女人姐，無端端咁啊剝咗一下女人姐，叫暈低咗，係嘛？ 嗰、那個女人姐睇怕呢套戲嘅版本嘅戰鬥力都低過一般戰鬥員啦，如果係咁。 系啊，咁啊，佢连嗰啲咧，即系笠晒面具死侍，即系黑死侍咁样咁样装扮啲人都不如啊！起码我见唔到打关斗先，系嘛？两三嘢咁样无端端就晕咗，咁跟住俾人嚟反咗。 明显咧，你睇到阿 Megan Fox 咧，俾嗰啲咁嘅流罗追嗰阵咧，佢系冇，即系走嘅，系会走嘅， 系啊， 冇得同佢正面战斗嘅。咁但系同呢个女啊，竟然可以正面战斗，咁就其实呢个 冇错， 好劲嘅，叫做 系啊，仲要即系关键场口打赢嘅咁样， 唔系叫卡哇伊啊。 咪咯，咁我冇嘢讲咯。咁另外啊，你当中又系讲佢话点样偷到支变形液啊，又讲佢射出个铁枕，你睇出啦，吹嘅话摆明啊 sell 佢只脚啊，咁 sell 佢嗰啲瞓低啊波板嗰啲位咯。咁所以套戏系即系纯粹揾佢啊做性感尤物啦，即系我哋话斋。咁啊变咗佢即系集中晒啊脑残戏元素，咁啊变咗呢啲剧就系叫所谓嘅脑残爆谷戏。咁我成日都话即系嗱，你话啊啲超级英雄咁有啲嘢始终系。漫畫嘅嘢轉過嚟，我會接受佢多啲，即係呢個叫你當係個爆谷度咯。我成日都會寫文又話個爆谷嗰個程度，咁我接受嘅，即係你始終係由漫畫英雄變電影。咁但係當然你有啲好睇嘅漫畫英雄變電影，譬如基斯道法魯蘭嗰啲神作係好正嘅。咁另一件事，咁但係你正常你係娛樂片，咁佢爆谷多啲，我合理嘅。你問我死侍。其实佢都好爆谷噶，不过佢就叫做好抵死，啲人觉得好正啫嘛。咁你好多啲超级英雄都系爆谷，咁但系你话正常好多戏，咁即系你话影只乖咁都系漫画英雄，咪可以咁讲，你当系超级英雄都得嘅。咁但系就你睇你个攞个比例咯，即系呢套就好明显系真系脑残爆谷到底， 都唔关 系啦，纯粹啊俾你食爆谷 睇。呢套戏咧都系就咁入去睇下啦，我冇遇过有嘢带到翻出嚟嘅，冇所谓嘅，我遇到嘅 ，OK。 系啊， 冇紧要， 即系系啊，净睇打啦。咁你问我， 但系问题呢套戏佢嘅剧本其实系连叙事啊，即系叙事呢样嘢，其实已经有少少做唔到，系啦。咁 系啊，顺序咁啊，仲要冇咩高潮起伏。系啦，连又即系情节唔通啦，系啊。 TVB 嘅剧本质素啊，其实系。 系啊，咁同埋即系 咁咯， 系啊，即系纯打咁样，跟住就又输，咁啊输又输得你知，最后个 ending 好差嘅。咁啊打个大机械人啊，咁唔知打打下，咁已经系无端端赢咗佢，一嘢跳埋去一嘢吉咁啊赢咗。咁但系咧，那个星球先奇怪。咁啊無端端又講原來要有粒嘢佢先可以合體嘅，因為好似俄羅斯方塊咁合緊㗎嘛，一路未合完。咁後屘講佢呢帶走咗嗰粒嘢。咁但係我又唔明㗎，佢個時光門唔係一早閂咗咩，點解最尾又可以開返嘅，我都唔係好知。最尾佢帶走嗰粒嘢，咁你連埋啲碎片，最後打贏咗嗰隻怪呢，就連埋佢就帶咗去個時光門。咁佢跟住嗰個航拍飛機呢，咁跟住就去咗消失咗，咁就叫做解決咗個地球危機，咁我拗曬頭嘅。 你當嗰個嘢咧，山咧係要半個鐘嘅。 哦，即係門啊！ 我幫佢俾個理由啦，係啦，我幫佢。係 即係門啊！我明啊，即係好似死神嗰啲咁樣一開咁樣係嘛？嗰、那個死神你咩靈魂界咩屍界咁樣係嘛？ 即係佢唔係話開嗰個機械嘢就熟一聲冇咗嘅，可能佢閂埋都要啲時間，咁咪趁佢閂埋嗰陣時候咪。即係引返返去嗰邊咁囉，你當係咁，你當係咁啦。你睇嗰時候 Iron Man 都係㗎，佢送完嗰、那個即係嗰次係復 生。係核彈之後跌落嚟嗰陣時就 佢仲閂緊㗎嘛，即係佢好耐㗎喎，原來閂到門咁，你明唔明？ 係啊，我又明啊，但係開門就往往啦，兩三秒咯。 開門就佢又冇， 係咪一陣光咁樣跟住成架戰艦衝入嚟㗎嘛？係啊，閂門就閂一兩分鐘嘅，原來 冇特別影啦，或者你咁講啦，係啦，咁 明白， 即係唔好理佢啦，係呢啲都即係其實咧，呢啲就我就所謂嘅 convenience， 即係佢所有嘅嘢咧係為咗個故事推進而服務，就唔需要講任何邏輯原因或者甚至乎呢套咧係唔使交代嘅，即係其實咧，我哋只不過你俾個理由我啫嘛，口噏都得啦。 系啱啱。 同你讲一句，哇，道门闩紧啦，我哋而家仲有十分钟咁，咁呢十分钟我哋要打散佢，等佢送翻我。如果唔系，闩都冇用，咁你噏啫嘛， 讲 啫嘛，死人系咩人？唔该你噏句交代啊，即系， 冇错， 即系呢啲咪就系连叙事啊都未去得到嘅剧本咯。即系我成日都话咧，我啊打嘅，我写剧本吓， 咁我寫劇本咧就好唔 touching 啊，啲對白又唔會你會好記得啊，嗰啲 line 你好記得，我淨係可以寫到聚到事嘅程度嘅啫。咁我一發覺原來聚到事已經好勁噶啦喎。 系，冇错，呢叫合嘅，呢系情理喺佢叫情理之内，但系你个剧情要意料之外嘛，啲人成日话嘅剧本，咁啊而家都好多做唔到，即系剧本就大家要挑咗，由头打落嚟，情理入边佢又处理得都唔合理嘅， 我唔使合理啊 ，Evan， 你乱噏都得，佢乱噏都悭翻啊，你明唔明啊？ 冇错， 佢唔俾理由嘅，将啲嘢发生就发生，你求其安个理由啊？喂，点解个人无端输咧会输？你求其地下块蕉皮，搵咁样扇低自己插死自己，我都收货，冇理由，你明唔明啊？ 都冇， 我啲咩事啊？即系你系基本到系连叙事，佢基本上都做唔到。 冇错， 咁呢啲我就真系觉得连荷里活都而家都咁嘅，咁啊，即系你唔好闹 TVB 啦，即系其实 TVB 其实同荷里活吸数噶啦，而家等于跌到。 即是老殘之數囉又係係呀。 嗰個女忍者呢其實原來上一集都有嘅，不過第二個女即係第二個日本婆做嘅。咁如果大家記得上一集呢有一個有少少紅色 highlight 嘅頭嘅嗰個就係同一個角色嚟嘅原來。不過今次轉咗第二個人做嘅變咗一個東即係變咗一個扎起個頭嘅阿姐咁樣。 係阿姐啦，阿姐好酷嘅阿姐咁樣。 上次嗰個雖然呢都唔係話好後生呀，咁但係起碼嗰個頭冇咁old school 啊，今次整個獅菇頭咧，你睇嗰陣時候，哇！我真係圓抽咁啊，我覺得有少少係。 係係。 咁 變 咗好，即係好別胃口嘅，因為咧，佢喺原本卡通入邊咧，雖然卡通入邊你唔知佢幾多歲啊，但你睇落佢，佢唔似係一個大年紀，你睇落都係一個戰鬥嘅女忍者咁，即正噶嘛？你覺得佢 cool 啫，正噶嘛？咁你呢個睇下都唔正嘅咁樣嚇，咁同埋佢好似有啲版本就話佢好似話係阿沙迪個女咁，但當然佢唔係佢親生，佢執翻嚟嘅好似。咁但 係 呢 個好似係好似係話領養返嚟即係你當師傅由細睇到大 咁樣。咁佢啲僆有一個女幹部嘅啫，即係冇乜拉家冇乜感情嘅大家。咁其實原來上一集都有嘅，我有睇返資料，就係上一集嗰、那個即係少少冬菇頭咁有啲紅色 highlight 嗰個話啫，就唔同人做嘅其實，所以我都唔認得啦，我以為係唔同嘅角色嚟先，我睇嗰陣就係、是、嗰個嚟嘅，就係、是、呢個叫卡哇伊嘅。 卡拉伊， 唔系 咁同埋我想讲 卡拉伊啊， 卡拉伊，同埋我想讲咧，佢入边其实我相信啦，美国人睇可能有啲位系会笑嘅，即系会有啲咧叫做鬼佬式幽默啊，或者有啲好似 hip hop 式啊，咁有啲笑位咯、啊。我觉得佢有摆嘅，即系呢套又唔同咩张国博，张国博连笑位都费事落，即系完全唔理小朋友。咁呢套好明显都想笑嘅，系啊，佢有笑位嘅呢套。咁但系咧，我哋觉得就鬼佬啲笑。位咧，嗰啲乃係幽默咧，香港人啊，即係未必識笑，我啊唔係好識笑。 唔係佢係黑人嗰種啊，因為 係啊，喂起解要啊解咁嗰啲咁樣，即係我啊笑唔出，但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外國人睇，可能有啲位係有放嘅。咁你唯一我會笑就係扯電線嗰場咯，即係有場。佢又嗰個揾個電掣咁，原來掹條電線好搞笑，一路沿住掹，掹到上天花板，係啊，跟住一路掹，一路掹最後，原來翻返去原位咁，原來個電線咧，嗰即係嗰嚿嘢，個掣就喺佢正下方啫，但係條電線又唔係直落嘅，就暈繞暈成間屋咁樣，咁有啲咁樣即係有啲幽默，咁樣我覺得 OK 喎呢個人。 呢個位我覺得我就笑唔出啦，我笑唔出。 係嘛？即係有啲幽默啊，鬼佬幽默元素。 有啲港產片，我覺得呢個位。 系啊，咁啊睇呢个啫，其余啊，即系冇嘢会叫做 啲黄星嘅 level 嚟嘅呢啲笑位， 系啊， 唔可以讲系幽默啊，定硬折噶啦， 系 硬折啊，唔系好幽默嘅嘢。 咁啊，跟住你问我。跟住鋪啦，即係你話鋪咗野豬怪咁啊，犀牛怪咁兩隻個表演咧，都係扭殘到爆嘅，即係有啲好大隻咁啊，變咗怪物，佢又唔會話覺得自己有問題。 佢好開心添啊，變咗怪物。 係啊，好變開心啊，跟住又我變咗只豬咁啊，跟住仲喺個肚腩撞肚腩，喂巴打咁樣，即係你呢啲咪即係又扭殘啦，係嘛？你唔會咁交啊嘛。咁啊，加上就出咗兩個角色咧，咁啊，佢本身都係咁樣，即係搞搞少少下巴啦。咁就打咧又唔係好健，即係唔知做乜叫撞來撞去，即係又係撞開曬啲車。咁但係實際打落冇乜破壞力嘅。咁跟住後屘好似個結局係點啊？好似揾個炸彈炸咗一嘢，但係冇死到噶嘛。 哦，佢個櫃就出唔到嚟，但係入邊佢左右傾緊偈。 唉，咁啊爆炸彈，哎呦咁樣少少搞搞少少，咁啊冇再出現。咁啊，即係呢啲就係數住咗兩個咁勁嘅，叫大家都係異變生物啦，但係又冇，所以咧忍者龜。 即係冇叫都叫喺個水喺個激流度叫都唔係叫打啦，佢又揸架坦克車叫對戰嗰一鑊囉。咁但係冇埋牙打㗎喎，同埋呢隻龜嗰四嗰兩隻嘢。咁變咗個差啲囉，即係呢啲佈局就佈置上。 咪即係呢一集呢好明顯係冇呢個武術指導嘅呢一個位嘅。 係呀係呀即係冇咗即係動作指導嘅。咁你知荷里活拍打永遠唔識打，佢成日覺得啲飛車嗰啲係打㗎嘛。係呀佢唔係話真係堅打㗎嘛，咪囉。 即係好明顯啦，即係今集就有空降啊，有河個河戰呢啲，其實呢啲唔係忍者龜做嘅嘢嚟， 係啊， 似翻港產片咧，係打功夫。 係啊，埋牙堅抽啊嘛，同埋佢有啲對手都打得噶嘛，佢往往咁你有個打得嘅對手，你先可以堅抽。佢呢集冇，咁你嗰兩隻野豬怪啊，純粹下巴，咁啊其餘嗰啲啊，即係死士咁嘅樣嘅，咁啊紙板公仔喺度玩好似玩 parkour， 即係嗰啲叫咩 X game 咁喺度打關鬥嘅啫，咁你做乜？ 嗱上一集咧就有呢個雪地線落嚟，咁好多人咧就好睇重呢幾幕戲嚇， 係， 但其實如果睇忍者龜就唔係睇呢啲嘢嘅，我覺得最唔好睇係呢幾幕戲嘅，反而我自己嚇，因為我就好期待你有啲。直接嘅短打嗰種嘅表現， 係啊，即係埋啊，真係拳腳交叫做，係啦，你就算冇招式都爛仔交，係 啦。上一集都仲有打武功嘅，但係今集係完全冇嘅。咁我其實如果喺呢啲方面我係失望咯。咁今次咧集其實我純粹覺得佢砌翻啲動畫有嘅人物啊元素呢下嘢，我覺得會俾翻啲分佢之外， 係啦，即係叫集體回憶我哋咯，即係個 honor 俾咗佢。 整體睇下 OK， 但我完全冇嘢可以帶翻屋企嘅 ，OK。 咁啊，你問我有少少提啦，套戲佢係想啊個導演，咁啊想叫講下咩何為四隻龜個領袖，咁啊領袖要有啲咩特質咁，即係有啲呢啲嘢叫話喺個包嗰邊有啲信息想講咯，咁但係佢又講得好粗好輕嘅，咁啊變咗你都唔使認真去睇。 咁都係對白講啫嘛，你最尾咪又係佢師傅把口講出嚟，佢都唔係做出嚟嘅。 系啊，同埋佢又系，即系佢又冇交代嘅，不嬲佢哋啊都想变翻人噶嘛，咁难得有嗰种药，咁我都唔明，佢又冇讲话佢最药有啲咩副作用，咁啊总之最后又无端端又唔做，咁我抌嗰啲药，咁即系呢啲位都冇解冇解释嘅。 阿警察嗰个女阿头成问佢哋，喂，其实你而家拯救咗世，即系成个唔止拯救咗纽约啊，拯救咗地球，喂，你哋其实中意可以搬翻上嚟同我哋一齐住噶咯，咁佢最屘就话。即係過返普通人嘅生活，即係佢竟然最尾話過普通人生活有咩過癮呀， 係呀，係囉，有咩好有即係有咩刺激呀，咁 轉捩點佢係幾時發生嘅呢？佢明明之前佢哋好渴望去做去地面世界度生活㗎嘛。 冇錯。 佢用咗都幾多次嘅筆墨去形容佢哋，即係起碼即係起碼嗰隻橙色嗰隻啦，食披薩嗰隻啦。 冇錯。 同埋嗰個研究即係嗰個有科學頭腦啲。係 知識嗰個 係知識。有少少想做唔係，其實佢哋唔係想做人，係因為佢哋想去過普通人生活。 係啦，係啦，即係上地面正常人嘅生活想做。 需要變成人啊，因為你要過普通人生活，就要需要變成人。唔係話佢哋想變成人嘅，其實嚇變成人只係一個條件。咁即係佢既然咁渴望咗地面生活啦 ，OK， 咁你最尾佢雖然係重拾翻佢做龜即係佢嘅真我，冇問題啊。咁因為叫你繼續做龜，但係搬上嚟住，咁 OK 啊？有咩問題？我冇叫你唔做龜喎，你咪叫做龜，唔使變成人啦。佢點解吊嘴話唔想啊？ 係囉，拗晒頭。佢仲要啲嘩無端端咁企喺個咩自由神像火把度咁做咩影即係打卡啦，我都唔知做乜。有個航拍索影住佢耶好開心啊，開心咩呢？佢喺下面攞獎喎，咁佢唔喺下面開心，佢又四個人走上上面做咩隊啤，我都唔明佢最尾個 end shot 做乜。咁即係呢啲咪老殘囉，係呀。 咪即係佢冇交代返佢哋嗰個重拾返自己呢個忍者嘅身份，即係佢哋話你匿埋喺地下，因為佢哋係 ninja 嘛。 係冇錯。 即係佢哋本身就係要隱密咁去行動㗎嘛。即係就算佢可以住返上嚟，佢哋都應該都唔好㗎嘛。咁但係佢有冇話好去強調呢樣嘢？咁至於呢個老鼠師傅呢，成套就翹埋隻手。 係呀。佢話變咗有一句嘅，就話佢做乜仲喺度同我老餅傾偈咁樣，咁即係叫有句對白囉，其餘唔知做乜嘅，嗰個老鼠係呀。 咪有同啦六戰俠即係嗰個殼子仔。 係呀六戰俠。 一下俾佢。 有條尾呀撩佢隻腳咁囉，係呀咁打個關鬥咁嗰啲。 冇㗎，其實對白都唔多㗎老鼠師傅。 冇錯。 淨係講咗句佢裏面嘅懶係好似好發人心醒嘅嘢，就係你要 即係你要即係作為領袖啊，同阿 係啊係啊係啊 阿阿 Leonardo 係嘛？ 係冇錯。 Leonardo Pikachu 係咪嗰只叫做啊？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係嘛係嘛？ 係啊，真係真係李安納度係啊，真係咁啊。 李安納度比卡超啊。 冇 氣咁嗰隻佢話同佢講話你係領袖咁你話作為一個領袖呢你要明白你嘅隊員各有分別佢喺思想一樣作為兄弟你要接受呢樣嘢咁呢句就係呢套戲好似一句好懶係咩嘅說話嘩咁呢句你同蜘蛛俠嗰對咩責入越大咩力量越大責入就差好遠啦即係我同覺得呢句其實冇乜意義喎咩叫做你要接受你係唔同同埋咩即係點樣要明白佢哋係唔同要接受你唔同咁呢個好其实都唔系啲咩好深奥嘅嘢嚟啫。 一来唔系深二来佢都做唔到啊最后佢都系打怎打啫嘛。佢都冇话叫发挥到佢各自嘅能力啦系咪咁当然你话啊智慧嗰、那个咁佢不嬲嗰个赢晒啦边有咁聪明嘅啫。有啊电脑黑客又可以做武器。 唔系 啊。即系嗰个冇得讲啦。但系其余另外三个佢边有啫都冇佢个 team 都系一齐打啫嘛。 既然佢咁想讲呢话佢哋即系咪想放弃自己归呢个身份。咁你应该 focus 返係你哋应该接受返真正嘅自己呢样嘢嘛。唔系讲咩唔同㗎嘛咩唔同啫。关唔同嘅事咩呢度。 咪喽。咁就变咗即係呢啲又係即係同細路讲一句说话又嗰啲即係大人呃細路嘢。 冇一句即係中心嘅思想嘅一句嘢呀其实。 係。 即係你佢自己都冇佢亂咁作啲出嚟咁樣一陣就咁一陣就咁一陣佢想变人一陣就喔唔变霸咒啦做人有咩过瘾啫咁樣。 係呀冇錯冇錯。 你交代一下點解佢有呢個心理上面嘅轉變啦佢冇嘅嘥氣啦係算數啦。唔係佢咪求其幾句對白囉又話人類就唔可以即係上去打嗰隻怪啦因為我哋可以㗎嘛。咁佢哋咪就 好似好似。 咁呢個存在咪就係特別囉。咁如果佢哋有講過嘅話咁我哋呢個走上去地面咁係咪我哋要扮成人先呀咁樣。咁但佢又話喎佢哋就算扮咗人其實都係外面變咗人但係佢裏面仲係佢哋嚟㗎喎咁如果咁講咁就冇問題啦咁即係你變咗人但係你繼續有忍者龜嘅能力咁其實點解唔變呢咁點解佢又要打寫嗰支咁嘅嘢我哋做返龜就算呢咁其實佢個邏輯喺邊度㗎。係 喎即係立場又唔交代。 即係你係好似嗰時 Superman 第二集咁你放棄咗力量㗎嘛即係我要做人我放咗力量係咪咁你可以㗎你可以中間嗰四隻鬼直情變返四條黑鬼佢本身演嗰不過演嗰四個都唔黑鬼㗎你其實都有啲唔係㗎。 但我想強調上集都講啦佢哋其實唔係人嚟㗎嘛佢哋真係龜嚟㗎嘛。佢哋四隻龜變做忍者龜咁樣佢其實唔係人變咗做龜 㗎。係 囉所以我都唔明㗎佢如果我滴咗啲嘢係回復原狀佢應該變返隻龜㗎佢咪變咗人。 回復原狀㗎你就當佢進化變人啦 o k a 當進化啦係呀。 總之佢話想做人隻藥俾到佢先呢個唔拗啫。咁佢咪變囉咁你變完係咪跟住就等佢哋後悔啦係咪因為我一變咗人所以我唔能夠再去拯救世界啦。即係我係人只係人咁好打啫我唔再係忍者龜嘅戰鬥力㗎嘛。咁係咪最後我寧願放棄呢樣嘢變返做忍者龜去拯救世界你咁先講到㗎嘛。 冇錯。 佢完全冇㗎根本所有嘢都係佢噏嘅思想戰爭就唔係都係口噏根本佢亦都冇話做到好出面。雖然佢中間呢紅色嗰隻同隻橙色嗰隻呃啊 ,Megan Fox 叫佢去差館幫佢偷返嗰支嘢。咁但係呢啲一切都係一個過程囉。咁但係佢就好似你咁渴望要得到嗰支嘢咁點解後尾佢又咁輕易又放棄呢咁。 係喎又抌咗。 咁同埋佢後尾點會係去到要戰鬥嗰刻先突然間諗話嗰刻變人呢你有冇搞錯呀 咪囉。 咁嗰支嘢其實又唔使打死㗎喎咁你咪擺咗喺雪櫃先囉得閒再諗下啦。咁 係呀或者叫個喺度四眼仔研究下佢咁樣會唔會有啲可唔可以變做臨時呀我打打變人跟住上去咪可以跳舞囉跟住落返嚟變龜咁得唔得咪囉。 唔使呀唔使研究好明顯係臨時因為佢自己滴過自己的手都係變一陣嘅。 咁係呀 咪囉。咁你咪得閒上去攞披薩咪滴一滴咪變返條 係呀滴一滴咁樣啦溝女或者要睇波咁滴一滴囉係咪先。 咁點解要抌一抌咗佢呢 咪囉。 即係其實佢冇一個好 合理鋪排就突然之間立場轉變由觀眾唔知咁樣 係 咪 就係佢想逼出呢一個嘅呢一個咁嘅 message 都逼唔出啊。 係 啊。我講合理啦我就話佢連敘事都未得啊。 係 啊。唔係合理啦已經唔講合理佢冇辦法表達都想表達嘅嘢嘅呢個故事。 咁啊， 系 咪 TVB 啊？ 冇错， 系啊。咁所以其实 TVB 啲人都可以直接去荷里活捞嘅，因为荷里活都系呢啲质地。我同阿马仔倾嘅一阵话，其实咧下一套啊，最可以拍成即系电即系荣升做电影，唔系真人，因为嗰度原本系真人就系咩？就是、天线得得啲。其实今次呢套嘢同天线得得啲嘅程度啊，系差唔多嘅咋。 是啊 咁其实一阵我哋会继续讲落去㗎啦，係啊。好，有冇想再讲啊关于个忍者龟因为啊哇马仔都等 呢度差唔多啦，我都差唔多啦，冇啊，係啦，今日都够了时间讲。 係啦係啦，咁我哋仲要讲落去啦，等下马仔交代其他呢套嘢嘅一啲背景。 冇错，好就咁下个礼拜再见大家。 好，唔该晒不打。 好好唔该晒，拜拜。 好啦，馬仔都上翻嚟啦。咁睇馬仔唔係聽住我哋錄嘅，因為而家先接線，所以馬仔唔知我哋講到邊啦。咁我哋頭先就已經提到咧，話呢個嘅天使得得 B 啊，即係話今集拍到似係啦，講到呢度嘅。 嗯，哦，唔係，其實因為本身原裝忍者龜佢2012年嗰個動畫版開始係變咗係兒童向咗嘅。 哦，即係邊一個版本咧？即係意思係？ 即係個 CG 個版本，唔係其實最早舊嗰個咧，即係好耐咗，即係1987年嗰個版咧，都係有少少兒童向嘅，即係嗰陣時四隻龜好矮同埋搞笑嘅。 唔係本身都兒童向嘅咩？我就想話， 唔係佢漫畫嗰時個樣惡嘅，一黑白色嗰陣時。 咁漫畫陣係啊，係呢個唔係我哋接觸嘅版本啦，已經 係。嚇唔係我哋接觸嘅版本。咁我哋睇嗰陣時1987年動畫版嗰陣時咧，就搞笑嘅，即係佢四個好可愛，成個我樣似青蛙多啲嘅嘛。 系啊， 咁四隻一樣樣唔戴眼罩，分唔出邊只打邊只嘅。 哦，系， 咁去到即系佢本身做咗好耐啊，嗰時唔知1987年定咩嗰時一路做咧，做到1990年嘅。 嗯， 即係好多季。咁做完之後，後屘到2003年咧，先有個冇眼珠嗰個版本個動畫版。 係，即係嗰、那個四方啲嘅畫得 嚇。高大啊，即係全部大隻佬嘅。係。咁嗰個版本咧就變咗大人啲嘅，即青年啦、啊，你當。 嗯。 咁嗰個就即係個古仔嚴肅啲咁樣，即係譬如打啲嘢又即係唔係搞笑，係真係打嘅。咁、但係去到即係之後去到即係近年咧，跟住去到即係二馬啲電影版啊，或者佢跟住咧就開始無端端啲樣子就 Q 版翻啲。 哦。 跟住去到2012年嗰個 CG 個動畫版咧，就全部變曬好得意啦。就同埋佢特登將四隻龜變到唔同樣咧，你就算佢唔戴眼罩，你都認得佢身形啊，咁嘅樣咯。 有高矮肥瘦啦， 係有高矮肥瘦同埋即係紫色隻崩牙咁啊。 哦， 嚇，即係佢動畫版嗰個2012年嗰個版本就崩咗牙嘅紫色嗰只，即係一擘大個口無端見到前面嗰隻牙。 咁樣㗎， 嚇嚇，咁同埋嗰隻橙色嗰只就有啲著斑嘅嗰邊。即係佢啲樣子全部唔同曬，同埋啲眼珠又唔同嘅，即係佢藍色眼珠啊， 哦、 即係啲眼珠唔同色啊，咁樣等你認到嘅。即係近時唔係噶嘛，黑色一點咁樣，佢鬥士咁啊，大粒啲咁樣嘅，你咁樣噶嘛？ 以前真係認個顏色嘅啦，眼罩顏色嘅啫。 嚇、啊！即係佢嗰陣時，我記得舊個動畫版有一集，佢哋唔知瞓覺定咩瞓間牀咧，除咗啲眼罩，四隻一樣樣，我分唔到邊只打邊只。 會唔會佢哋自己都分唔到嘅？ 我唔知喎，應該分到啊！佢哋自己， 佢哋自己知道自己係邊個，但係唔知道另外三隻係邊個咯。 唔知啊，仲一樣樣嘅近時就 啊，佢師傅就完全分唔到啊！ 哈哈。 咁嗰時嗰個嘉禾嗰個嘅嗰、那個真人版嗰度咧， 你話我養女？ 唔係，我即係嗰四隻龜啊！嗰度四隻龜其實好似都冇乜分別㗎，都係。顏色唔同嘅啫，即係真人版啊，嘉禾嗰個啊，嗰、那個、 哦，即係你話1990年嗰個電影版嗰、那個， 影啊、 即係 Beyond 配音嗰陣時開始嗰、那個。 其實我就係睇嗰度開始嘅啫，我係睇嗰度仲早過睇卡通嘅。 哦，我個版本就其實都差唔多樣嘅四隻台，係啊， 都差唔多樣啊。 啲色有少少，可能啲斑有啲唔同啊，等做到。 哇，咁呢個係因為佢嗰四隻都係唔同人上色啫，但係其實你怎睇分唔到噶嘛，除咗顏色之外。咁 就話中 矮肥瘦㗎嘛，好似都係差唔多同一件嘢啤四件㗎喎，係咪？ 哦，近時係啦係啦，我嗰時仲係 㗎。咁後尾就有個電視版仲整多咗隻龜女落去嘅五隻戰隊咁嘅。 係，同埋一頭嗰個眼罩變咗係成頂成條頭成個筋咁樣笠住個頭㗎喇，嗰時有啲版本係。 哦，係咩？ 即係佢你原本隻眼罩就係即係有一條咁樣戴上去㗎嘛。 即係佢咪而家其實佢而家電影版新嗰隻紅色咧，就都係成個粒落去 即係係好似嗰啲電單車咁啊，即係成包埋個頭頂啊嘛。 係啊，包埋個頭頂係啦，即係開頭就冇呢啲嘢。佢嗰陣時係即係呢個版本嗰時電視版嗰啲類似咁樣開始有啲咁嘅頭。 咁加王 頭巾咁 都係枕打橫一條筋嘅啫，即係其實 開頭係咯係啊，所以佢電視版冧呢啲嗰時就 係似垃圾蟲㗎嘛，以前垃圾蟲嗰個樣啊。 系，同埋佢後期嗰啲集數，即係佢三集噶嘛，嗰時即係真人版，嗰時舊版嗰啲電影，咁佢之後佢無端越嚟越多班嘅，即係個身上，即係可能第一集嗰時候綠色咁嘅算嘅。 哦，你講真人版初初都係就咁綠色，跟住越嚟越多嗰啲斑點。 係啊，個斑點喺個身度之後，嗰啲就係點點好嘅。佢開頭都有少少嘅，但唔係好覺㗎，即係佢後期第二三集係無端都好勁嘅。 係，即係佢覺得咁真實啲啊嘛，係嘛？ 嚇，唔知但係又變咗樣衰咗嗰只鬼。 再拍裏面咗四隻 Gamela 係嘛？ 嚇，咁佢變黑色嘅喎， 巨大 灰色 啊，巨大化變咗啊， 唔係係咯，咁我之前聽阿 Tusk 好似話佢呢一集入面係縮咗水啊。 我覺得佢冇上一集咁巨大，因為上一集咧出現嗰陣大家都笑啦 ，Doomsday 係咪？一見 Doomsday 已經話忍者龜，咁但係我想象第一集對大家印象中忍者龜係即係都差唔多兩個人咁高嘅，即係起碼即係藍色同紅色有兩個人咁高喎。咁但就算最矮嗰隻橙色嗰隻呢你都覺得佢都高過人㗎喎其實都係咪呀 唔係最多同條女差唔多高啦或者。 好明顯今集就縮晒水啦。今集呢佢哋企返喺啲人隔離呢即係好似例如啊陸戰俠咁啦即係個霍奇佬啦隔離呢其實紅色同一樣咁高嘅啫。不過紅色當然佢陀晒背咁好似好橫咁啦你覺得佢點都係巨型但個高度嗰個頭殼頂嘅高度係同佢人咁高嘅啫。咁跟住橙色就仲大啫，仲矮過 Megan Fox 嘅。 係啊，呢個阿米高縮咗水，超細粒 咯。細路咁啊，你講佢細路咯。佢唔係佢縮咗水，佢個比例同上次係一樣嘅，四隻自己，但係咧佢四隻一齊縮咗水。佢今次就提翻人嘅比例，咁所以佢就可以揸車，可以做翻啲正常嘅嘢嘅。 咪上次感覺上紅色嗰啲特別誇咯，即係佢成個好似變合衣咁嘅綠色嗰啲睇。 今集咧有時就藍色就大啲，有時就紅色就大啲，但係兩隻應該差唔多大嘅。當佢企埋一齊嗰陣，咁總之咧今次好明顯係縮水版嚟嘅，比起上一集，比起上一集啊 ，OK， 唔係比起以往啊，比起以往佢哋都仲係巨型嘅 ，OK。 哦，係。如果佢係咯，即係如果舊版同埋即係新版嗰啲動畫版，咪係細粒嘅咯。佢係即係。都是03年那個版本特別變成大隻佬的嘛是。 細粒過一般人以前那些真人版那些。 是他站在 Apple 界是小過 他的。好像四個細路那樣你覺得是。 哈哈。 因為他很強調他是 teenage 的嘛這裡你怎麼看都是老來的嘛。 是是啊四個都不知道是靚仔。 是個橙色那個你咪 橙色少少喎覺得感覺上是啊。 但其餘那三個都不要跟我說是靚仔啦大佬。如果他們都是靚仔那是 Hellboy 你都是靚仔啊不需要他都叫 Hellboy 那樣。但 Hellboy 个朵嚟咧，佢冇话佢系僆仔嚟噶嘛，大佬啊！呢度佢话佢哋系 Teenage Ninja Turtles 啫，大佬。 系唔知好老啊？仲要见到个样 就。老系，即系总之佢哋就算滴咗嗰只药变咗个人咧，都唔会系四个青年咯，即系唔会系四个少年啫咯，最少。 但系明明如果龟嚟讲，佢哋啲岁数真系好细噶。 即系如果佢变得到人嘅话，佢应该都系四个阿叔嚟噶啦，应该。咁 anyway 啦，我唔知啦，系啦。咁其實佢套戲入面冇特別話佢 teenage 喎， 係呢度冇啦，係嘛？應該 佢個戲名有咯， 係佢本身個戲名係呢個名噶嘛，本身 套戲入面都冇講個 mutant 咯。咁佢又夾硬解釋嗰只豬同嗰只犀牛係反祖現象啊嘛， 嚇！真係奇怪啦，原裝係同一樣嘢變出嚟噶嘛，佢哋係 嗱，即係第一就只藥應該本來係同一隻藥嚟嘅，即係應該係同忍者龜變成即龜變成忍者龜，老鼠變成老鼠師傅係同一隻藥，而整到嗰個犀牛同豬係同一隻藥嚟噶嘛。佢呢度咧無端端嗰個就變咗外星科技，而家即係犀牛同豬就另外係嗰只嗰劈咁嘅嗰只咁嘅老怪啦嚇嚇，嗰只外星醜樣嘢嘅外星科技變咗支紫色唔同嘅嘢整嘅。咁佢就整到嗰啲生物可以即係嗱，如果佢話係 alter 咗佢個 DNA 就我就唔問點解呀，但佢明明有多口又解釋一句又話其實啲人個即係嗰個 DNA 入面都係有其他動物嘅咩㗎喎，咁即係你當佢即係同我講佢個進化過程裏面啦，即係你講係咪， 嗯， 即係你當人係比較高階咁，你有時咁就有一樣嘢咪叫反祖現象囉，反祖現象就係有啲人有尾㗎嘛，大家有冇聽過，有條好細嘅尾啊，或者有少少動物嘅 嘅特徵出翻嚟啊，咁樣嘛，咁你咪當一樣嘢叫返祖現象啦，你可以咁講啦，咁人變咗豬係咪？咁但係如果佢同一隻嘢去咗忍者龜，忍者龜會變人就講唔通啦喎。 系佢由龟变， 咁就进 变咗啲，系呢啲进咗变咗有人形咁样，佢要变翻龟啊，要系反祖啊。 反祖啊，咁佢可以唔变龟嘅，可以变翻条鱼都得嘅。 系，即系最都系变翻啲冷血动物啦。 变翻啲之前嘅动物啦，你变翻恐龙啦，吓咁总 之爬虫类 会向前走变人咯。OK， 咁即系变咗呢个就系即系佢自己就好似自己乱噏都违反自己。咁既然亂噏就你不如亂噏得即係比較彈性少少好唔好？你話總之佢 係咪亂噏過都衰嗰啲卡？因為我發覺其實佢就算卡通亂噏，佢都啱翻佢自己個肚嘅正常。 因為你卡通佢講到明係 Milton 啊嘛 ，Milton 邊有話你點 Mil 法嘅啫？你有權向前，有權向後，有權變超能力，係咪先？ 哦，唔係，如果最舊即係新嗰個版本，我就唔記得啦。佢舊嗰個版本最早嗰陣時係佢係佢黐咗藥水之後，佢最接近邊樣嘢，佢就會。跟我樣嘢變嘅， 唔係咁呢個係佢個版本自己嘅一個解釋啊！即係我話， 啊夠喎，係 你起碼用翻 Milton 你個戲名係咪先？係咪天？ 係 Milton Ninja Turtle， 佢而家都係咁叫噶。 係佢連個名都冇轉，都用呢個名。 用呢個名㗎，咁點解呢個戲入邊佢唔就話其實嗰啲藥係令佢 Milton 嘛？咁 Milton 我點知佢變咩啫？係咪先？ 係 亂咁變咯，咁亂變咪有我變咗豬咯，變咗犀牛咁有隻龜咪可以變人咯？咁其實你唔使解釋㗎。你会唔会解释点解 X-Men 入面佢哋即係大家都係 Milton 咁嘛 ,Milton 咗唔同能力咁 Milton 就唔同㗎啦咩解嘅 係佢哋自己生出嚟啲嘢又唔会继承返老豆嘅事。 係啦冇错啦明明係个磁力王个仔点解系唔系控制磁力系跑得快冇得解㗎。即係你 Milton 就系乱生嘅嘛其实你 Milton 咪真系生 cancer 啊。係 random 之变嗰种啊。 知佢变乜啦 ,ok, 咁你咁讲咪唔使解释囉本身。咁佢做乜嘢啫。即係呢啲搞乜嘢啫？即係其實，唉，我寫劇本都寫得渣嘅呢套嘢，講真咁 你話渣上集啊？如果計翻劇本， 劇本其實係講真嗰句嗱，老實講，上一集咧，本身套戲本身整體咧唔好睇嘅，即係其實都係變形金剛咁上下嘅嘢嘅，其實係 係 即係都係攞咗個 title 亂咁玩又唔跟嘅嚇。咁今次呢套咧就好啲，好就好在，因為佢攞咗啲元素就有翻，即係有翻忍者龜嘅元素。啊、即意思即係有返嗰啲西洋怪呀豬怪嗰啲呀有返嗰啲老怪嗰啲呀即係咁嘅意思。咁同埋沙迪嗰件衫都似返卡通、啊、即係咁解係呀。 出個佬唔識脫角喎冇打喎沙迪。 即係嗰啲元素上佢有返囉有返嗰個忍者龜車囉嗰佢咪叫做 Shell Racer 嘛嗰啲如果佢正式個名 字。啊你又用咗一次嘅開頭嘢。 係啦嗰個垃圾車嘛咁佢又射返嗰啲坑渠蓋呢下嘢就好過癮嘅。即呢啲元素嘢佢有返呢我哋覺得呢套係勝過上一集，即首先你係有翻嗰啲元素，咁你 有埋阿鬼面宗師啊嘛，即係啲角色多咗啲，再有啲人出曬咯。 你講黑子仔啊嘛？ 係啊，黑子仔啊，係啊， 咁你變咗有翻曬呢啲嘢嘅時候，就梗係似翻忍者龜啲啦。比起上一集啊，我再講多次嚇。 係啊，係啊。 但係你喺劇本啊同處理上呢集好明顯係好流咯，即其實係啲 TVB 質地咯，只不過。 即係求其寫劇本佢自己唔知寫咩嗰啲喇。 唔知自己寫嘛唔知自己改咩嘅。總之咁但係呢雖然話佢咁多嗰啲元素喎但係 Megan Fox 喺度入面佢完全係唔似阿 April 喎。 但佢同上一集都唔同咗你話。 上一集佢就扮返一個記者妹今集佢直情變返變形金剛入面嘅 Megan Fox 再加少黑寡婦。 係。 佢嘅戰鬥力相信唔會低過忍者龜我覺得。雖然佢次次唔知點解俾嗰啲劉羅追嗰陣佢好似唔打得咁但佢明明後尾係打低咗嗰個女忍者㗎喎。我唔知佢點解㗎喎。係咪阿 Megan Fox 係最學到忍者呢樣嘢嘛平時唔表現出嚟呀。 係呀其實擺個樣好似咩其實跟咗老鼠師傅學咗好耐 㗎。其實係呀冇錯啦即係第一集第二集之間佢跟咗老鼠師傅嘛佢學嘅嘢仲犀利過班龜呀。 是啊 其實已經好打過班龜不過唔顯露出嚟咋嘛因為我忍者。 唔係忍者喺度唔係咁表面打係。 唔去到必要嘅時候我唔使出嚟嘅啲功夫。你咁講都得㗎你講啊你講我就收㗎啦你收貨㗎啦你講啊。 佢又唔係你話又變返好似變咁講即係整啲 sexy 啊啲咁嘅露腰啊咁樣嗰啲咁 嘅。佢有新手㗎佢係有新手㗎扇過人哋啲門嗰啲呢。 咁點解呢？咁點解佢有咁嘅身手，但佢又完全平時又好似唔打得咁嘅？即係完全唔止唔得，佢平時又冇嘅喎，啲身手佢要有嗰陣至有嘅喎。 係。 咪點解嘅呢？ 有咪忍者佢係？ 要有嗰陣就突然間變黑寡婦嘅喎。 咪忍者嘛，咪喺人哋面前唔可以表現嘅嘛。 係，咁你咪講咪得咯？佢又冇講。 哈哈。 咁到底 Apple 又會唔會晾兩隻腳上台邊咁同人踢講嘢嘅？ 哦，唔係呢個係《變形金剛》入邊嗰時嘅角色。 變形金剛入邊啊嘛，咁你做咩嘢啫？係嘛？好啦，咁同埋仲有，咁呢個就唔關套戲事嘅，即係我覺得啲人咧，今時咁已經唔記咗 Megan Fox 㗎啦，亦同 Megan Fox 已經唔係象徵住呢個性感尤物嘅呢樣嘢㗎 ，not anymore 啊 ，OK？ 哦，咁冇啊，佢生咗咁多 BBN 當佢人妻。 咁但係你事實上佢著起嗰套咁嘅啦啦隊嗰套咁嘅短裙，絕對領域物。咁佢梗係正過黑寡婦啦，仲係咪啊？ 唔係睇而家計邊個索啲或者咩係計個人氣喎，唔係 計個明星嗰個嘅知名度。 係啊，咪人氣嗰啲。 Megan Fox 經過呢個變形金剛俾人即係叮走咗嘅一役，跟住佢仲即係唔係知死，仲以為我你唔揾我拍你蝕底，就佢拍底戲點知撲直啊嘛。 係。 咁叫就冇辦法啦，市場決定一切係咪？咁咪證明咗佢係輸咗咯，輸咗俾阿史畢寶同阿即係同阿 Michael Bay 咯。咁咪要翻嚟咯，而家翻嚟做即係做啲下巴角色咁咯。咁你已經啲人已經忘記咗呢個 Megan Fox 嘅呢個所謂靚女啦。OK， 咁而家就算出翻嚟，啲人都係覺得平平嘅咋。就算你咩表現都好，老實講，我又唔覺得佢呢個戲入面佢有咩，其實有咩老咗殘咗嘅喎。講咗句喎。 差唔多啊，個樣整翻。之前明明有陣時都平時見到個樣，有陣時會歪歪地，但係佢呢套戲個樣又執翻變形。 變冇問題。 當冇啊。 即係當然你唔可以攞翻變形金剛一二嚟，即係其實咧一二梗係後生啲啦，但係呢個又唔覺得佢老咗好多啫。 唔係即係個樣執翻變形正常啊，冇走樣。 你黑寡婦咁啊，下年嗰套都老過上年嗰套㗎啦。 唔係跨嗰副每一套比一套嚴重喎，係 啊，每一套比一套嚴重㗎啦。咁你仲覺得佢爽？咁其實呢個 Megan Fox 咪算 keep 得 OK， 我又唔覺得佢有咩肉酸辣，咪都係咁啊！不過你班友已經忘記咗佢啫嘛，所以呢套戲入面就算佢將佢打扮翻似翻變形金剛個 look 都好，其實都冇補於事啊，反而 係冇啊，係啊，唔 係。反而你仲扭曲咗呢個叫 April 嘅呢個角色啊， 係就 成咗個女 A 準啊，中意又可以易容啊，中意又可以打，即係可以有啲身手嘅表現啊。即係已經嚇咁樣，佢可以咁嘅咩 ？Apple， 我佢動畫版嗰啲咪可能打得下身到啲冇睇啊喎，復仇女嚟喎，新嗰個動畫版。 動畫版嘅 Apple 可以打嘅，唔係啩？ 唔係，即係佢本身係獸女嚟嘅，一新嗰個版本。 哦，打得㗎？ 唔知啊，可能有陣時會即係啲動畫版兒童向啲個人都要打嗰時都打得幾下啦，係咪？ 哦，你講蒙面超人啊嘛？ 哈哈，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啊，啲動畫 版。超人少年隊係一腳抌落嗰啲 get band， 啲 get band 會跳下跳下咁啊，俾佢抌到。 係，即係佢而家本身身嗰啲都會咁咯，即係啲質仔嗰啲都打到嘅應該。 但係呢套戲入面最奇怪就係嗰班戰鬥員真係好勁喎。 係。 呢套戲入面你見到咧最好身手同最有戰鬥力嘅係啲戰鬥員啊。 係，即係有啲大腳板兵團 嗰啲。冇錯啦，嗰啲咧就反而喺套戲入面好有表現嘅。有晒關鬥，有晒啲武術嘅表現喺晒呢班人身上。咁而呢班人呢，只係你鑑粗話佢呢可以俾個 Hockey 仔啲 Hockey 嗰啲咁嘅嘢掟低嘅啫。即係其實佢都唔係話好流嘅返戰鬥員。 嗯。 反而咁喎，奇唔奇怪呢？咁但係沙迪同嗰個女忍者就似乎冇表現嘅。 唔掂啊，就。唔係啊，冇。如果你話動畫版其實最舊嗰陣時候沙迪都係唔打得嘅。 系咩？唔系啩？ 唔系，即系佢系话佢好打大旗，一见到啲龟就撇咁样嗰啲咧。 哦， 即系打起上嚟唔系好冇乜嘅，即系冇乜身手，其实都系嗰啲出嚟指指点点咁样，跟住撇到啲人嚟嘅。 系啊。 咁同埋佢啲手下嗰阵时旧版，我记得佢啲兵系好似系机械人嚟嘅，多数都。 哦，系咩？ 系，因为佢成日同我个脑个嘢，佢其实撇咗我个撇嘢，我条靓，我唔记得个名咁。我老怪喎， 唔知有咩 clan 啊，咩叫？ 哈哈，跟住总之佢嗰啲好多都系机械人嚟嘅嗰阵时。 哦，咁样，唔知啦。总之呢套戏咧，我就觉得有好多铺排上咧，即系你最尾嗰场大战又要同上次一样，顺住喺天台打呢个啊沙迪，就变咗好似银甲武士咁嘅。 机械版啊，甚至无端有啲刀式飞翻嚟。 跟住今集呢就真係打機械人啦，就係嗰隻老怪嗰個機械身體啦。咁你點解次次忍者龜到尾係打機械人嘅呢？ 啊，真係唔知。 咁你起碼舊嗰套，即係嗰套真人版嗰、那個即係特攝版啦，我叫做家和。你反而佢哋即係當然係佢哋香港公司拍就更加會強調即係身手啊、武功啊、特攝啊嘛。我反而覺得嗰啲係好睇同埋係先至係應該忍者龜係咁樣去戰鬥喎、 啊。咁冇咩嘅，就冇特定嘅，即係龜係打咩都有打嘅，打外星人物差 啲。係啊，但係佢點打嘅？佢點打係咪用功夫啊？ 咁佢平時有功夫，但係多數係紫色隻龜搵方法對付咁囉，成日都係用啲科技。如果 呢度唔係打功夫㗎。 吓、啊、咪即係佢唔同嘅，佢好闊，因為佢咁長嘅時舊嗰個版本。係、啊、即係佢打咩都打過嘅，嗰時好鬼死多嘅。打 咩佢都係用功夫㗎係咪？佢唔係識死死光呀、啊、忍者龜。 我唔係佢有時打啲好大嘅機械人係咩嘅話走㗎嘛就係。 係走呀、啊、咩意思呢？ 咪即係佢喺度咁整，跟住咪搵啲方法對付佢咁咯，嗰啲咯。即係佢咩類型 都 有嘅。 打功夫㗎，都係打。 唔係，如果人形咁大，你咪打功夫咁打咯，係。 咁你唔會離開咗打功夫呢樣嘢㗎？係 唔會嘅。 你睇李小龍，你想睇咩？ 都係打功夫啊。 你打功夫係咪？咁如果李小龍又掹槍，又攞支迫擊炮，你信唔信睇？ 我梗係唔會睇啦。 李小龍走咗去揸架車，車死嗰條友，你信唔信睇？ 嚇！ 即係你首先忍者龜呢一個 title。本來就係去賣呢個 Ninja 啦 ,ok? 我唔知點樣邊個又搵啲第三隻眼呢，即係細啦，唔係喺額頭嗰隻屎忽嗰隻 ,ok? 係 嚟睇啦，又話呢啲係中國功夫啦。 吓、啊、應該我名唔係講咗咩喎。 中文名都講明係忍者龜啦大佬。 吓、啊、個名唔係講咗已經。 唔該啦 ,ok? 總之佢哋又唔知點解又睇到係中國功夫啦。咁因為以前嗰三套家和戲嗰啲係用香港嗰啲拍法去拍㗎嘛 ,ok? 咁、 啊、 但你唔好理啦，咁你有咩叫做正宗忍者啊，咁你都係功夫啦 ,ok? 我唔理。 功夫忍者啦，你本身正宗忍者又唔係平時唔打㗎啦。 即係忍術本身就唔係功夫嚟嘅 ,ok?有好多古怪嘅嘢嘅 ,ok? 咁總之你打嗰啲就係叫功夫，我唔理你係中國功夫日本功夫，佢其實就唔係咁分得咁清楚啦 ,ok? 咁總之打功夫 ,ok? 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忍者龜。咁如果你離開咗打功夫作為一個主線嘅呢，其實呢個就已經離開咗忍者龜本身嘅嗰個嘅路線啦，可以講得上。 嗯。 即係調返轉咋嘛，你睇 Superman, 你睇佢用超能力㗎啦，舉起啲嘢呀，大力呀，射光係咪？會唔會嗰集突然間 Superman 係打功夫耍太極咁？你想唔想睇啊？ 唔會去李小龍咁樣跳下跳下。 你想唔想睇啊？ 好笑啊！睇到要。 即係如果你今集突然間話佢要打另一個克里頓人，但係食過夜粥嘅，咁你就咁同 揸曬雙截棍咁喺度扮啊嘛？ 鬥力就冇用嘅，因為佢同你一樣咁大力，咁所以李小龍就唔係阿超人就同阿 Batman 學功夫啦，要今集咁啊神奇女俠同阿 Batman 輪流教啊超人功夫，咁結果超人終於練成功夫，跟住出嚟哇！咁樣同嗰個克里頓人打，你想唔想睇啊？我想問，佢兩個就力量相等嘅，即係變翻人啦，即係等於係咪？ 係， 當然佢掃落啲嘢度，啲嘢爆啦。但係佢兩個對打就噗喺度隔嗰陣，其實就同人一樣嘅啫，因為佢相等啊嘛。咁就變翻睇翻呢個功夫片啦。當你睇超人嗰陣，你又唔想睇功夫片㗎啦，係咪？調轉啫嘛。我睇功夫片嗰陣，我想唔想睇超人咧？ 嗯。 咁你呢套忍者龜係功夫片嚟㗎，搞清楚啊！你又拍對變咗啲，又變返啲即係超人片，超人片都可以打功夫㗎喎，但係佢又唔係嗰種係跳嚟跳去啫。 係你美國隊長都功夫啲嘢， 冇錯，連美國隊長都功夫啲，呢一個係去到蜘蛛俠咁㗎啦，其實係。 嗯。 即係點解佢有咩身手，有咩力量，佢跳嚟跳去係咁嘅啫。咁至於佢即係有時會掹下佢身上面嗰啲。武器用下係咁多，甚至蜘蛛俠都會攞起個坑渠蓋掟你嘅， 係， 即係差唔多係咁咯。咁呢個其實根本已經冇咗忍者龜原本嗰個意義喺度嘅， 嗯， 係咪啊？ 但係佢本身平時好多時都打嘅佢，係。 咁呢度啲戲係完全今集係冇啊！我同佢講，上一集咧都仲有地鐵嗰啲打啲，仲有啲即係仲有啲武打場面嘅， 係。 咁好明顯就唔係因為獅子嘅原因就冇咗武打，上集都有。咁即係話今集佢明顯係費事請武子啫，又係嘛？ 都係慳翻 啦。又慳翻啦，係嘛？ 咁其實呢啲我覺得講唔去㗎囉，即係如果係一套咁嘅嘢講，因為其實呢啲又唔係會多好多錢，係咪？ 咪上次有打嘅，出啲腿呀、啊、點樣打下嘢咁都係功夫嘅， 反而多啲。咁所以你覺得表現上呀、劇本上呢，上一集就好啲，但係整體就今集好啲，因為元素㗎嘛。 嗯， 你上一集就直情都唔 係睇一大啲嘢咁咯，上次好似話。 係隱身，係啦，即係你即係徐克作品咁，有翻嗰啲名，但係唔係嗰樣嘢咁咯。 係。 係咯，阿 Leonardo 到底係 Leonardo DiCaprio 啊，定係 Leonardo 啊 Picasso 咧？係邊個嚟嘅咧？其實嗰、那個係啦，即係總之嗰隻嘢叫做 Leonardo 啫喎，咁啊同我印象中嗰隻隱身龜 Leonardo 又完全唔同嘅喎。 嗯。 呢隻係 Doomsday 嚟嘅喎。 哈哈。 即係睇得都幾奇異啊、那個感覺，係啊，咁你變咗就係、是，算啦，可能你對香港觀眾就當然佢哋會讚，其實我知呢套嘢鬼佬係踩得好勁嘅 ，OK， 咁但係香港我反而咧好奇怪，就見到好多人讚呢套嘢喎。 我唔知道，但係我見到其實係一般喎，即係啲票房都 OK， 但係 票房唔係好 top 啦，但係意思即、就、係、是。但你正常，如果真係唔好，好多人踩㗎嘛，喺度爛片啊。 哦，咁佢呢個冇乜得罪啲人覺得唔好睇嘅地方，佢咪打打傻傻，佢唔用腦諗下個故仔咩啊？佢又唔係話即係睇唔明㗎嘛？呢啲咁嘅戲，佢打打佢都係當呢啲㗎啦。佢同埋佢印象中，成日啲人話咩？我細個有睇《忍者龜》，佢記得《忍者龜》咩都唔會記得啦，都係。 咪呢套直情你要擺低自己嘅智商咧，降翻落去呢、這個 头先你话天使睇天线得得 B 嗰阵时嘅智商啊？ 嘅程度即系 B B 啊， 系 即系天使得 B 应该系拍俾 B B 睇嘅，即系据我理解啊。 系正常系，佢唔讲嘢就系啲动作搞笑，咪引啲细路仔开心咯。 唔系细路仔，系 B B 仔， 哈哈， 即系呢个有个年龄再低一级嘅 ，OK。 系佢比个动画版更加低咯，动画版都话儿童向嘅呢啲 B B 向喎。 儿童向咧，你都起码讲紧蒙面超人， 哈哈， 即系佢都仲有少少理解力。即係而家你呢啲再要低多級，就係唔需要理解力，唔需要有語言能力，放低個腦都仲得。 係咁，我咪啱香港好多啲觀眾睇 咯。知啊，我諗而家全世界都幾普及係咁㗎啦，所以我都話不如下一套直情拍呢個天使得得 B 嘅電影啦。 電影版啊， 應該都得㗎，因為你都話嗰班以前睇天使得 B 嗰班 B B， 而家都唔係 B B 㗎啦嘛。 是大人嚟啦， 都三十岁噶啦嘛，应该都 系啊，系啊，差唔多啊，系啊。 咁系咪佢啲童年回忆咧？ 都系噶。 咁啊，下次咪拍 翻。佢童年回忆啲人系无论点做咗有得做啊，赚噶嘛，唔知噶。 你咪拍翻套《天使周边》嚟到 New York 咯，好似好似林正玲咁啫嘛。 哈哈， 系嘛？因为佢哋咪嚟到地球，发觉地球人都越嚟越似佢哋，就开始搞机啊嘛。 哈哈，系啊，佢之前都好大反应嗰阵时系， 特登。嗰时成日强调啊，天使 W 其实系机噶嘛。 哦，一只咯，特别嗰只紫色啊嘛，啲人唔知一趴低佢特别大反应噶嘛，唔知点解。 趴低佢就走埋去冚佢啊。 系啊，佢走埋后边噶嘛，唔知做乜啦。 所以点样睇到呢个 generation 咁多机佬啊？原来细个 唔 受咗呢啲潜意识影响啊。 系一跌翻架啫，冲埋去啊。 啊佢都冇跌返揀㗎喇，都冲埋去㗎大佬。咁呢啲我覺得要拍啦，係咪拍返俾啲跨性別呀嗰啲咩即係群族睇呀，係咪天使得咗邊係咪完全跨性別先。佢話佢哋唔係男又唔係女嚟㗎嘛。 我冇係呀，冇講。 唔係跨性別，所以你唔好話佢哋搞機㗎，根本佢都唔係男又唔係女嚟 㗎。係。 係囉。咁我唔知佢哋咩嚟啦，總之我覺得呢啲咁嘅質地嘅 level 嘅故事咪啱而家啲觀眾囉。天使得啦 B 咁就做兩個鐘頭，完全都唔知佢講緊咩啊！無非佢啲對白我都唔識聽嘅，唔係英文嚟嘅，因為係啊。咁阿閒就影下嗰個太陽咁樣，咁而家嗰個太陽已經好大個嘅咯喎，那個 B B 哦女嚟嘅喎，但係原創個 哦女嚟嘅，唔係仔嚟嘅， 係個 B B 係女嚟嘅、 哦。我仲係睇嗰個胡鬚佬嚟嘅，而家係 唔知係女人嚟嘅入面。 好似嗰個咧，香港打摔角嗰個胡鬚女啊，胡鬚女係男人嚟嘅 ，OK。而家日本發展緊唱歌喎，我以為係咁嘅樣啊，大佬，係咪？ 我著曬羅莉嗰啲咁 嘅，戴羅莉裝嘅一個胡鬚鬼佬啊嘛， 係啊，唱歌係啊， 不如揾佢做啦，揾佢做嗰個太陽會唔會正啲啊？ 哈哈， 係咯，因為個太陽度係嗰個胡鬚女咁嘅樣，咔咔咁樣啊，哇！呢套重口味啊，呢套係咯，但我恐怖啲人話好睇喎， 咁唔知啊，但係佢話其實呢個忍者龜度 CG 麻麻地喎，好似話， 我又唔覺喎。 系嘛？ 我又唔 咪差唔多都系咁啊？ 点解就麻麻地咧？我好过变形金刚啊！ 吓，冇变形金刚啲 粒子变形咪最差咯。 冇穿崩喎，冇甩咗个碌喎，大佬。 吓，唔系嗰边我睇翻佢嗰个甩碌喎，其实佢应该讲紧个画面出边翻翻嚟嘅，佢冇影，因为佢临尾炒马店嗰阵时候过出咗个画面嘅。 但我冇叫佢翻嚟，边个翻嚟咧？ 唔系，因为佢你再影嗰阵时候已经变完啦嘛。因为佢有一段时间冇冲出咗画面噶嘛，佢突然间 形系嗰有一个步一个过程，佢甩咗个碌嘅。 系佢碌飞出嚟啊嘛，跟住但系佢冇影到佢合体嗰阵时候，我影嘅一个镜头追翻个画面已经合咗啦。 你冇睇过最新嘅画头系嚟紧有一套戏叫做 Monster Truck 噶？ 系， 即系怪物车。咁其实 Monster Truck 就系嗰啲将个碌咧整到好大个，跟住积到架车好高嗰啲咧，嗰啲叫 Monster Truck 啊嘛。即系现实上系咁啊嘛。咁佢嗰套咧就搞到原来系有啲外星生物咧，就匿入架 truck 入边啊。即系我虽然已经着住咗件 truck 咁啊，你当即系你当另类变形金刚，不过系生物嚟嘅，唔系机器嘅。 系。 佢好笑嘅，喺度咪飞车嘛，甩咗个碌，佢伸条竹须出嚟执翻个碌啊。 哦。 嗰套嘢我净觉得系咪喺度笑紧变形金刚嘅啫？ 我唔知啊。 咁如果男主角竟然系啱啱瓜咗老衬嘅呢个雷射眼个哥啊，好似系，如果冇搞错。 我呢个未睇啊，如果系。 好似个男主角系嗰个嚟嘅，好似我冇搞错嘅话咧，我唔记得有冇有咪系咪冇记错啦，系啦。咁嗰个就嚟紧会做嘅一套叫一套西片嚟，咁我睇已经，唉。即系我就唔系好有兴趣睇啦，老实讲系啊。不过如果到时做都会讲下嘅，同大家。咁 anyway 咁啊，咁忍者龟啲背景有咩要讲啊？再要讲下啲背景啊，有冇啲要交代翻咁？即系嗰只老怪系点样嚟嘅？嗰只咁嘅核突外星怪。 我都唔系好记得佢，就系知道佢喺第二个空间嚟嘅。咁但系旧版我其实搞笑嘅，我其实嗰一次嗰啲即系点讲啊？即系两条傻佬走嚟搞佢哋嘅，跟住之后成日有咩事就即刻撇咁样嗰啲咯。 睇佢个样嘅智力都唔会高得过嗰只猪同嗰只犀牛。 吓、啊，唔知道、啊、差唔多佢四条友都系低低地嘅，我哋觉得。 啊、即系连个沙迪都系低低地嘅。 系，佢系啲新版嗰阵时咪变咗真系好打得咯。佢即系旧版个动画版嗰阵时，我睇嗰个版本动画版系真系佢啲流流地嘅人嚟嘅，即系讲啊大大声，有事就即刻走先咯，屌！ 即系其实佢个智力仲低于呢个阿麦加登同阿星星叫啊！ 哦，应该差唔多啊，系啊，都系咁啊。 系嘛，低过啊，我觉得。 我谂正常系啊，系啊，冇乜搞咩。 都高佢哋一皮 嘅。哦，佢又冇反啊，边个又冇反我老怪嘅，冇嘅。 甚至我佢低过小双侠入边嗰三个傻佬，都三个，即系嗰个咩军团啦、啊，即系多隆之利嗰班咧。 我唔记得咗添。 我低过佢哋啊，但系啲智慧大佬。 哦，唔系，即系本身忍者龟旧版咯，真系搞笑嘅，你当系啊？ 系咁，当然系，咁所以啲坏人都系傻嘅。 系啊系啊，我是系，跟住佢后期有阵时打啲第啲嘢先认真嘅，即系佢本身对阿沙迪嗰阵时系搞笑嘅，成日都。 咪咁，但呢套戏入边佢又扮晒认真啊嘛，个样。 系啊，我唔知做乜啦，其实沙迪唔打啫，我做咩咧？系啊，你扮到佢好似好劲咁样 ，master， 但又唔使打啊嘛。跟住上次打又无端着夹开佢机械人咁，都唔系打。 同埋佢因为呢个电影版好奇怪地咧，佢明明都系一班恶党，我觉得其实佢系咪行与人龙拳咁嘅啫嘛？平时开间拳馆收下靓咁嘅啫系嘛？ 哦，如果卡和嗰个版本就冇啊，就唔系收啲靓仔添，仲要啲嘢， 收啲细路嘅啫嘛。 系、啊、收啲细路啊， 好渣系嘛？行与人龙拳咯，咪就系嘛？ 唔就喺啲坑渠嘅地方偷嘢咁去摆埋啲机铺或者斗俾啲靓仔出嚟蒲咁样唔收钱咁样，啲靓仔入会嗰啲咁样啫嘛，原咗系。 或者呢个咩嘛？阿边个话？阿唔留守嗰度咁啫嘛，系嘛？ 系咪即系总言之都系好似我嗰阵时本身如果加我个动我个套真人版嗰阵时系呢啲啊，都系啲全部收埋啲细路啊嘛。佢就讲个细路离家出走入去嗰度，跟住又放只老鼠走啊，佢捉走咗只老鼠嗰阵时。 咁所以覺得其實佢啲好低級嘅惡黨嚟嘅啫，但係呢個版本咧就講到咧啲超級有錢佬啊，啲超級天才嘅科學家，竟然都要 under 佢做嘢嘅咁。 唔知點解會同佢合作啊？ 即係合作，就係佢叫做 master， 要聽個命令。咁我都完全唔明到咧，佢嗰個黨係點樣，即係一個點樣嘅勢力？點解佢可以有咁大嘅勢力？但我又唔覺得佢有好多人喎、 啊。唔係即係如果佢中間比較。嗰啲版本咪真係咁勁嗰時沙迪嗰時咪你感覺上佢哋 under 佢咪 OK 囉。如果你啲搞笑版或咩嗰時跟你睇見都係覺得唔啱㗎都要咁㗎。即 係你以前睇下 Adam West 嘅 Batman 㗎嘛。點解 Joker 你會有手下㗎呢佢出糧咩㗎 啊，唔知喎，唔係佢就算而家個即係兒童之前出嗰個兒童向版本啲嗰個忍者龜，即係2012年嗰個版本，即係啲龜 Q 版大咁咧，但係佢阿沙迪都係打得過嗰個版本。 佢應該係打得㗎，點會係唔打得？佢應該好 唔係，即係佢係最早嗰陣時嗰個版本係唔係好打得之外，之後出啲版本都係一路打得過喎，正常。 唔係佢呢度都話佢打得㗎，不過冇機會打啫嘛。 咁啊冇咗。 佢都講得好勁㗎。 唔係呢度係，呢度係啊，係啊。 咁啊一嘢咪俾佢只咩核突怪雪住咯。 係。 就係咁啦，就係咁勁啦。 嚇唔知啊，即係佢當上次打咗費事又重科啊。 唔知啦，總之我就覺得睇啊，算啦，睇下啦，打下啦，無聊啦咁。你即係總之冇嘢會離場咧，係冇嘢可以劈走噶啦。總之，即係我希望啲戲啊，你唔多唔少有啲嘢可以帶翻屋企嘅。即係唔係一定要哇好正啊，有個咩 concept 等你即係翻屋企諗一輪，即係唔係一定要去到咁嘅程度。但係呢套戲咧 ，OK， 咁你純娛樂，我又覺得佢冇未至於好差，但係真係睇完就 dead set 噶咯。 我唔知道，其實我覺得佢新，即係而家，我覺得其實佢最做得到反而係，即係如果認真嘅話，我覺得係03年嗰個版本嗰個動畫版會好啲。 唔係，即係你就算連嘉禾嗰套啊，咁都係功夫片啫嘛，你當係咪特攝片？啊、即係你都未至於離場嗰啲係冇嘢帶走，即係有時冇嘢帶走係冇嘢帶走嘅咧。我頭先好似冇睇過戲咁啊，你明唔明啊？ 嚇！就見到啲畫面喺度喐噶嘛？ 冇錯啦，有啲畫面喺度閃過嘅啫。咁就你嗰套睇完，你都會記得佢有做過啲咩㗎，係咪？你都記得啊，佢都即係嗰啲動作都 OK 嘅，嗰啲打鬥都 OK 嘅噃。咁佢嗰啲即係佢做嗰個面具都叫做有表情，即係你有印象嘅，你明唔明啊？帶走意思係有啲印象帶翻走嘅，係啦，都幾得意嘅嗰套戲拍得咁樣。呢啲唔係㗎，一出節目嗰下你係完個腦空白咁離場。我話係啊，我唔知大家啦 ，OK。 唔知係佢哋咪好戲啊？睇完第二部睇啊！ 睇到有寓意先犀利啊！不過算啦，我唔喺度講啊 ，OK。咁亦有人覺得上一集拍得好好多，咁你自己鍾意啦 ，OK。咁你咪唔好去話變形金剛渣囉。上一集根本就完全係變形金剛嘅套路，不過玩咗係忍者龜、我就唔鍾意啦，老實嗰句、反而今集整體嚟講，我係仲覺得好啲，但係咧佢就冇乜嘢帶走，兼夾咧佢敘事方法都係唔完整嘅。有多位係話發生就發生，咁佢之前冇任何鋪排或者冇交代點解會咁，即係唔使理㗎，你打啦咁樣，所以我咪話冇嘢帶走，睇完就算咯，係啊，咁啊唔睇亦得咯，係啊，唔睇都得㗎呢套，係啊，即係我嘅講明就係咁啦，即係睇又得，唔睇又得，你慳翻又得，咁或者上網睇又得，所以上網睇你都要諗下會唔會覺得嘥時間咧，仲要係。 唔知我見到咁嘅樣子，其實變咗我好興趣嘅啫。佢仲，我成日覺得應該個樣子 Q 啲會好啲嘅，樣子鬼 正。我就以為佢嗰架垃圾車應該有啲作為，咁點知佢又原來即係調翻轉，佢開場用過。 用咗一次嘅有冇啊？ 咁你呢啲唔係應該好似蝙蝠車咁，突然間中間攞出嚟，咁好似出嗰下啲人會好，哇！有呢架車啊，咁啊咁咩？唔應該咁咩？ 咪正常應該有一場追逐戰喺中間或者咩？唔係開始初出咁樣追一追咁樣，跟住冇咁。 即是你通常出蝙蝠車是幾時出的？ 中間 的時間。如果那個蝙蝠車未出過場，那個版本未出場是幾時出，通常是中間才出的嘛。 是中間有一場追車要用的那時用就用 的。是啊，或者最後，總之你一定不會是開場出完又沒有拿出來的，不會這樣的。那樣你是浪費了那個蝙蝠車那個作用的嘛。 哈哈。 是咯，他這裡就是這樣，就是完全浪費了那架即是所謂 Shell Racer 這個的。嘅作用，只不過開頭去即阿沙迪想逃，即係喺個即係個壓界嗰架車度想逃走嗰陣，就去追逐咗一場，就開場嗰陣做咗，冇啦，跟住冇啦，係啦，即係嗰個，但係佢個車又唔係冇咗嘅喎，佢拍咗喺嗰個地下基地嘅喎，阿陸戰俠入對仲認得架車，咦，原來就係你哋嗰次就係你哋出手啊咁樣，佢仲架車仲喺度，但係冇再攞咗出嚟嘅喎，點解後屘佢打都冇再揸翻呢個車嘅？忍者龜唔揸阿邊個，佢哋都係揸嘅啫，係咪阿 Apple 哋都係揸普通車嚟嘅啫嘛，佢真係垃圾車嚟嘅啫，改嘅啫嘛，正常人都揸到㗎，點解就冇再攞過出嚟呢？咁呢架車既然存在，但係今集入面原來係冇㗎，即係就係咁出一出就冇㗎。 唔知起碼出動嗰時佢揸架車出嚟。 係囉，咁你變咗 去到先落地呀，大佬。 即係我就覺得真係有呢啲元素，但係玩得呢唔係聰明嘅。咁嗰隻豬同嗰隻犀牛呢就相對我覺得係重氣得滯嘅喺呢度入面。 恐防呢套戏系唔系叫做 Ninja Turtle， 系应该叫猪同犀牛。 系， 似乎佢两只咁嘅嘢真系主角嚟嘅，我觉得。是因為佢哋氣氛我覺得多過忍者龜嘅，唔好意思。 係就係影佢人，跟住又變咗身，跟住再打都係主力集中去講佢哋啦。 不如直接用佢哋個視點講今集故事，可能 make sense 少少啊。忍者龜其實呢係我覺得唔係用佢哋視點講嘅呢個故仔。 嗯。 係啊，係其他人即係總之有好多唔同人嘅視點，咁啊亦都好好又係所有嘢又好巧合，又係開頭嗰架咁嘅壓板嗰架車咧就。就話 睇底人又影啊，所以今次要用。 得佢一個嘅，咁其實有時你覺得壓咗個咁重嘅反啊，你講到佢直情好似最重嘅反，你點會仲同其他反撈埋一齊啊？ 唔會啊，單獨啦。 咁又無端啲，但係佢又唔係好多嘅喎，係就係多咗兩個，就係後屘變成豬同犀牛嗰兩個。跟住好啦，車頭咧渣太嘅唔識啦，嘅渣太隔離嗰個差人咧，就係後屘變成嗰、那個。Hockey 仔嗰個啦，亦即係 鬼面宗師啊！呢度無端變咗做。做肉卒啊嘛， 咁就六戰俠啦，其實呢度就係電視嘅，咁所有人都齊集㗎啦，一開場已經喺同一架車上面嘅，會唔會有啲巧合咗少少咧？ 唔知啊，寫得佢麻麻地啊呢啲咁樣， 係嘛？即係呢咪 TVB 咯 ，TVB 咪所有嘅角色，所有後來發生嘅事都喺曬佢啲 friend 身邊㗎嘛， 係， 係嘛？一陣或者補兩句啊，啱啱有套新嘅就係咁㗎啦，叫做咩話？純屬意外啊嘛。 系都系。 咁今次呢套忍者龟，我对佢嘅 comment 就系纯属意外咯。 系 四个字讲完啦 ，OK。 系佢喺度转移，无端去咗嗰边啦。 都系一个意外嚟嘅，所有嘢都系巧合。咁啱 巧合咗转移去到见到系老怪咁啊，沙迪咁啊。 系啦，嗰只老怪又唔知点解会明明嗰个咁嘅，即系咁嘅 star gaze 嚟噶嘛？点解佢要分开几个 parts 咁送嚟地球咧？我唔明白。 唔知啊，过唔到啊，好似啊。 咁你話嗰個沙機齊好大嘅我就明啦，嗰個沙機齊好細，咪即係嗰幾嚿嘢好細㗎喎，佢後咪過嚟嗰啲嘢都好大嚿㗎。 咁唔知呀。 佢後咪過嚟啲所謂零件都好大嚿㗎嘛，都成架運輸機咁大㗎，話細都。但係你嗰幾粒嘢係好細㗎喎，點解唔成件送過嚟？ 喔係呀，唔知做乜呀。 唔知做乜㗎，即係總之搵古仔嚟做㗎咋。係呀。即係總之唔係點捱到兩個鐘啫，咪搵啲過程你搵下嘢 囉。係呀。 即係總之呢就屎忽有啲痕咁啫，你當佢係啦。咁 anyway, 咁其實唔值得講唔耐嘅呢套戲，不過今日禮拜可能冇咩呀，咁忍者龜嘅咩想同大家講下等下馬仔嗰啲，其實都幾鍾意忍者龜嘅本身係。 我其實我自己鍾意本身其實係個樣 Q 啲嘅忍者龜喎，即係而家呢啲咁嘅樣我接受唔到喎，其實本身 而家。嚟緊出 HHF 嗰個版本嗰啲。 是即係佢都係 Q 版啲喎，係啦，即係原裝舊嗰啲喎。唔係咁你如果近視，即係就算冇眼珠喎，好惡嗰啲，即係最係卡通啲漫畫啲嗰啲樣我就接受到喎。佢呢啲即係真人版變態 Doomsday 呢啲樣我就冇興趣喎。係呀。 其實點會變咗 Doomsday 咁樣，我真係唔明嘅真係。嚇親細佬嗰啲。 係我唔知啊，不過其實佢今次呢第二集啲玩具呢已經特別將佢樣子變咗卡通啲嘅、哦、即係冇咁冇咁似電影版個樣嘅、哦、即係佢變咗係簡單好多嘅個樣子變咗。 即係已經將似返啲得意啲和順啲啊。 唔係即係佢比較滑啲囉個公仔，即係上次無端可以做到好似套戲咁插大皮㗎嘛佢哋。 嗯。總之比加美拉更加得人驚嘅。 是不知道咁巢皮㗎嘛，上次玩具做到。佢今次已經整返佢變咗係個樣 Q 啲呀，跟住冇咁巢皮咁樣㗎已經。不過佢啲衫其實都簡化咗㗎今次。 加美拉比佢哋更加可愛㗎。 佢其實係簡化咗佢哋啲衫，等佢唔係咪做 CG 方便啲㗎，跟住咪佢叮叮噹噹嘅一個都。 今次都複雜，但係冇上一集咁複雜㗎。係 啦，因為上次佢啲身上都無端孭好多嘢㗎嘛，跟住今次冇乜嘅，佢著衫咗㗎今次頂都係。 好啲嘅的確係。 都系咁啊！ 系啦，其实我觉得佢哋边度似忍者啊，佢哋似乞衣多啲。 唔似啊，好啊。 佢唔系 好怪啊！啲衫都烂身烂晒嘅，好似好多 啊！系啊，佢咪住嗰啲餐具咪啱咯，系啊，佢即系总之俾我嘅感觉，佢哋唔系忍者龟，佢系乞衣龟。咁啊， 唔知啊，佢有附着嗰下全部好似 有附 着，佢上次都系系咯，全部着裤嗰系咪？ 我冇留意啊，呢个。 系啊，潮着裤啊！如果舊版系冇附着噶嘛，佢哋 我留意阿 Megan Fox 有冇附着好啊？留意佢哋啦。 吓，唔知咁本身啲公仔啊嘛，我见到 好有附著嗰下全部都。 我睇到戲嗰陣冇留意佢哋啦，總之。 唔係，佢好似啲玩具連啊咩緊火鎖都冇出今次，上次好似有今次冇。 即係其實喺套戲入面我唔係好想見到佢哋嘅啫，講真。 哈哈。哦，咁你佢咪俾啲豬同啲西遊你咯？ 反而嗰兩個好啲啊。 系咯，佢唔特登知你唔中意，俾你睇少啲。 嗰兩個係咪優低咗條褲咧？咪夾咗個屎忽，佢條尾，即係佢又低過條尾噶嘛？佢條褲優得。 係。 係咯，即係就 係。即係佢條褲冇剪咗窿咁突條尾出嚟。 佢咪好似 hip hop 嗰啲有咁咯，條褲好低，夾咗屎忽出嚟，咁咪啱啱條尾都過到咯。 係。 好低噶嘛？嗰啲人條褲低到見到 air 粗嘅大佬。 哦，係，係啊。 佢咪算唔夠低咯？啱突咗條尾出嚟啫嘛，佢都係。唔係個尾冇去到 S 粗度嘅，高啲嘅。 係咩紅骨嗰度啊？ 骨嗰度啫嘛，咁佢咪突咗條尾出嚟，當佢啲低腰褲咁咯。係，唉，算啦，我覺得開嗰兩個做主角啦，下次 OK 係啦。 嗯。 或者下次試下開部《西遊記》係咁樣都得㗎，係變豬八戒都得啊。啊，你中意啊，係啦，咁算啦，我即係同埋睇下 OK 啊，睇下啦，係啊，睇下啦，唔睇又得㗎 ，OK。 唔係，但係應該我估可能有第三集嘅應該。 一定有啦，呢啲咁嘅戲。 因為我見到好似佢開話票房又唔係話好差嘅喺美國，即係啲人即係。 好嘅，呢個票房佢哋冇失望到嘅，其實。 係啊，因為佢覺得嗰個數係差唔多呢個數佢做咗出嚟嘅。 係佢係預期係咁上下嘅啫，佢冇諗到呢度係大片嚟嘅，其實。 係咯、 啊。咁所以 OK 嘅，咁咪繼續做咯，個預都繼續做嘅。所以佢唔會搞到成本太高嘅，咪冇所謂咯。 係，佢唔會搞到咁大，但係佢做得到個價，佢覺得啱做啊，繼續做嘅佢。 咪同埋佢呢啲又係叫做成個系列咁諗啦，即係你叫做電視有電視卡通，電影又有電影忍者龜，咁佢其實係講緊成個產品啊，好多嘢成條產物鏈㗎嘛，你會淨係做戲咩？ 係，佢年年呢排呢年，即係呢幾年佢係咁年年都有新玩具係咁出 㗎。其實有啲人話忍者龜啲人唔識香港㗎嘛，鬼佬邊有停過啫？ 系，佢本身鬼佬系识呢个，佢嗰阵时同埋，其实咧讲真啦，做嗰阵时最早其实系鬼佬边 hit 翻翻嚟香港噶嘛。 哦，咁梗系啦，梗系啦。 系啊，咁但系其实即系点讲咧？我嗰阵时外国 hit 好多，香港其实一路都系唔系话即系 hit 到第一线咯。我觉得忍者龟咁耐未试过。 算大 hit 咯，但系鬼佬真系大 hit 噶忍者龟。 系嗰阵时系爆大嘅，即系突然间爆出嚟又有一套嘢好 hit。 忍者龟嘅受欢迎程度绝对系同变形金刚嗰啲有一挥噶。 系啊，嗰阵时系啊，佢做紧嗰阵时啊，嗰阵时系。 嗰阵真系好废嘅，但系而家啲电影就做唔到佢咁样嘅 level， 其实系佢哋自己嘅问题咯。 嗯嗯。 我觉得而家拍翻到特摄版都系仲好啲嘅。 好、 哦。系啊，好过呢啲咁嘅 CG 版。我唔知点解佢哋会用咁样 CG 咁样整嘅忍者龟呢啲咩？ 平啊嘛，快啊嘛。 嗯，平啊，咁又唔系平噶喎。 唔系，我去做特摄，佢可能嗰仲贵喎，可能佢走嗰啲嘢。 点解咧？ 唔知啊，佢又要請啲人翻嚟打，又要咩佢方便啊嘛？ 即係而家拍嗰度真人 Power Ranger 電影咁啫嘛，點樣有咩有幾貴咧？ 我真係唔知啊！ 嚇、啊，咁香港自己佢哋都拍嗰啲 DK 嗰啲啦，有幾貴咧？ 嚇、 啊！到底特攝要幾貴？特攝一定平過拍 CG 係嘛？即係如果你完成度去到呢、這、一個佢呢個級數啊，我意思。 唔係啊，因為佢我覺得其實因為你 CG 咧。佢做一次之後咧，佢咁多套可以繼續做嘅，即係佢唔使好貴嘅之後嗰啲。 哦，你話攤開？ 係啊，即係佢本身做一次，即係佢拍咗一次，即係佢做一個 3D 模型出嚟之後，佢一路不斷，即係佢譬如一集佢繼續用咧，佢好平嘅做得。 哦，即係如果呢四隻龜一路嚟緊拍80套戲咁啊嘛，攤翻嚟簡直係平過做卡通啦，係嘛？ 係啊，即係佢咁樣，我覺得係平嘅 CG， 因為做一次之後，以後都用翻我冇咁樣，佢改即係個面啫嘛，就係佢個。原本模型系做出嚟就有嘅，佢本身 可能每年或者隔年就会继续有忍者龟，即系你觉得？ 即系佢就算做咗几集，佢咁佢拉翻运系平啊。咁但系你如果真人拍，每次都要请人，每次都整道具。 哦，咁样 ，OK， 即系用一个几十年作为一个单位嚟去睇嘅，的确系嘅。 哈哈，即系佢每次都要做嗰阵时，佢觉得咪嗱、啊，你麻烦又要请人又乜啊嘛？咁你如果即系我唔系一炮过做一次之后，唔知道有冇下次嘅，佢觉得系。整个系列做咁佢真系做 3D， 即系唔系做 CG 嘅话，佢正啲啦。佢觉得， 即系我呢只股票咧，如果我呢一下放手咧，我就可能蚀本；但我长揸咧，我就有赚嘅。 吓唔知啊，即系佢觉得咁啦，方便啊嘛，佢做咗一次咁咪继续做咯。即系好似变形金刚，点解越做越快？即系开头话搞好耐，好贵噶嘛。啲即系佢哋啲 open 文嗰啲，啲技术成熟咗，佢做咗出嚟，跟住 咪即係好快就做到咯。我覺得佢而家即係近時第一集嗰時佢做好耐後期噶嘛，咁你而家變根本佢拍完半年後話出到啦，即係揸流灘噶嘛啲 CG 而家。 咁但係佢話好啲 CG 做好渣，我又唔真唔覺咯。點樣渣咧？我渣咗喺邊咧？ 唔知喎，啲人覺得係啦。 點解咧？ 唔知啊，可能冇大型喎，大型場面話啱睇，啲人成日話睇完上去增高，不過都好勁。跟住佢呢套好 cheap 咁喎，唔知喎啲人講。 實質嘅例子佢渣喺邊度啫？我又睇唔到喎，冇穿崩冇成嘅喎，佢全部嗰啲光位嗰嘢冇錯嘅喎，點樣渣法咧？咁你要講渣喺邊度先係渣咩啫？ 唔知啊， 係咯，冇渣。咁啊城市位、城市破壞又有喎，咩點樣邊度渣咧？即係你要睇嘅嘢有齊喎，渣喺邊度咧？ 吓、啊，唔知啊，可能冇啲大场面嗰啲咁啊，都打沙功夫嗰一贴挂用 C G。 有大场面，咩冇大场面？最屘咪争啲外星人入侵噶咯，天杀噶咯。 哦，唔系，即系我意思，佢打到好劲噶吓，都系拿刀拿枪咁样打啊，算啦。 咁呢啲唔关 C G 事嘅。 佢哋要唔系咁？佢觉得要好似 X Man 嗰啲咁样，系咁射下射下咁啊，话正嗰啲人咪。 咁下次佢哋再 Milton 变成四只假咩男咪有咯？ 吓、啊，个口放波喷火嗰啲咁啊。 噴火就住個頭要向後背單啊，後座力啊， 即係個肚打開之後絕招啊！ 個肚打開係啦，嗰下仲要元氣彈係嘛？平時佢仲可以變隻飛碟轉啊！ 嚇，有噴射啊只腳嚇，那個超識飛 係嘛？嚇，咪下次佢哋係等身大已經出到呢啲㗎啦，已經 係啊，係人形咁啊， 即係等身大架咩嗱係咪啊？咁好睇啲啊！ 嚇，唔知即係佢哋，我覺得佢哋其實。话咩都系佢冇特效嗰个画面，咪话啲 CG 啲渣咯，系嘛？ 好低能啦，唔该。OK， 冇啦，唔讲啦，喂，讲到爆晒钟啦，唉，马仔要走添啊，再讲，反而仲有第二啲嘢未讲。 系讲第二啲啊。 咁啱忍者龟有冇啲即系以前嘅想再介绍啊？冇啊，算啦。 哦，咪差唔多，其实都系中意啊，中意唔中意嘅忍者龟都唔中意，因为唔会中意啲龟嘅正常人，如果中国人食嘅一啲龟都系。 我反而觉得之前嘉禾喺度真人做嗰几套，我反而 OK 噶。我当特摄片睇嘛， 吓唔系？其实啲忍者龟玩具咧，有啲龟壳出咗，啲细路仔都玩，但我唔知点解啲人，即系有啲人会觉得点解咩要龟壳扮龟啊？中国人应该唔会中意啦吓。 咁下次拍忍者鸡啦，睇佢会唔会觉得仲衰？ 吓唔系？ 扮鸡咁，扮乜都衰噶啦，扮蟹又衰，扮狗又衰，你扮咩好啊？ 中国人除咗人之外，扮咩都衰啊！ 你扮兔都可以唔好教佢，都兔女郎做咩啫吓？有咩好嘅？有咩好啫？佢咩都系谂唔好嗰方面嘛。问题系，就算扮人都唔好噶。 嗯。 人都唔好噶，有咩好啊？ 咪就系人系最衰嘅，正常。 冇嘢好嘅，中国人心目中咩都黑暗噶啦，嘥气啦，系咪先？ 吓。 啊，中国人冇嘢好嘅。你恭喜发财，个心谂你都系问候紧老母噶啦，系咪？ 就系个人咁样谂，讲咩都冇啊！ 讲咩都冇用啦，系咪先？阿祝你生日快乐，佢心谂你都冇我快啲死啦，系咪？ 吓、啊， 多余啦呢啲系嘛？算啦，都系唉冇嘅。我睇都差唔多噶啦。其实而家无论阿 Donald Trump 赢咗好，希拉里赢咗都好啦，世界末日近噶啦。因为我见到阿 Cody 啊，即系投票俾阿希拉里啊，影晒相噶嘛。我睇到真系冇乜脑喎，发觉呢班即系呢班明星啊。即係佢哋只不過就係好，我知佢哋唔鍾意啊 Donald Trump， 因為有幾個嗰啲女星已經公開話唔鍾意 Donald Trump。 咁我唔係一個講出面，一個唔講話，咁梗係揀個唔講嘅話。 唔係，咁你唔鍾意 Donald Trump 咧，唔代表你要投俾希拉里嘅。 啊，咁試下揀一個咪啊。 可以唔投嘅。 唔得啊就。 如果唔得咧，如果嗰幾個我都覺得哇，都不似人形嘅，咁咪唔投咯。做咩？ 唔得喎，啲人一定要選擇啊。 點樣選擇？ 唔系乜，而家啲人都系。 我有选择，我唔投俾佢都选择嚟噶嘛。 唔系你唔投，我咪骑墙咪梗系死一块。而家有边个唔系要归边嘅？一唔归边咪死咗先咁啊！第一个。 你美国系冇人知你投咗边个定你有冇投嘅？做咩啫？边个知啫？你会香港咩？你冇投鬼啫？你使乜话俾人听我投咗边个咧？做咩专登系 Twister 话俾人听嘛？ 唔系咁就系咁啦，啲人而家唔系觉得咩咩，全部都要透明度咁讲晒。 啲 fans 都话，佢话你知唔知咁样你系会利用紧你自己嗰、那个即系嗰个 fans 群嘅力量嘅咧？其实咁样系。 系啊，咪 即 系 呢个变咗唔系一个个人嘅一个选择啊，已经。 系表明嘅话，其实唔系几好嘅正常人。但好多时啲美国啲明星都系会表明嘅，支持边个嘅，多数好多时都。 唔係，我覺得你鬧邊個反而 OK， 但你唔需要話我投票俾邊個。 嗯。 投咗張票俾邊個，你唔使講俾人聽 㗎。正常係唔使講 啊。就算我呢頭去完希拉里攬頭攬頸，其實我跟住投俾 Donald Trump， 我唔使話俾你聽㗎嘛。 係。 係咪先？ 哈哈。 即係投咗俾邊個呢下你唔需要公開嘅，冇乜需要嘅。咁你都係想 drive 你啲 fans 去跟你咋嘛。 嗯。 其實咁樣係唔係幾啱。 冇啊，佢都係動用啲人咁樣做嘅。 佢絕對係梗係啦。唔係希拉里都費事同你影相啦。 係啦，佢都係有量價值嘅大家。 個個都係投票希拉里，你個個同佢影相咩？ 嗯。 咪呀，因為你有量價值。 係呀。 係咪呀。咁你變咗你呢啲嘢本身就係黑暗啊，窄曬嚟㗎嘛，你唔好真係黐埋啦大佬。 冇啊！而家啲人入边我你而家本身冇得晒，你就算都系睇边边得晒嘅。 唔系边边系得晒啊！而家系 唔系系边两边都系得，系即跟边边嘅系。 其实唔系边边啊，呢个得晒系你自己嘅。 吓， 你搞清楚先 ，turn 团就得晒系件好个人嘅事。即系你去做呢个行为，就系、是、你去打击一个你嘅，即系你觉得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啊嘛。 嗯。 呢樣嘢嘛，呢樣嘢咪得曬啊？ 係， 唔係你其實你企咗邊個人？你其實你調翻轉，你都係俾人調動啫。你估你好醒咩？ 有邊個唔調動啊？ 真係唔係咁，我都唔投，我咪冇俾人調動咯。做咩啫？好簡單啫嘛。我可以兩個都唔投，點解唔可以啫？我兩個都唔投都係一種表態嚟嘅，搞清楚。 嗯。 嚇，即係我白票都係票嚟嘅，因為我冇一個候選人，我覺得似人樣。得唔得？ 而家唔会啦，啲人。 点解唔咁？我唔理佢会唔会啊。总之你有呢个选择嘅 ，OK？ 你有。如果啲人识咁样谂，就唔会咩啦。 咁如果你蠢到咧，会只不过因为嗰系佢嘅对方阵营，我就真系舐佢。 唔系，因为佢争佢，跟住就咪要停另外一边咯。 个猪咯。 唔系啊，系咁喎，啲人而家做咩？而家佢就系攻击佢嘅敌人啊嘛，我理得边个嚟啊？我 系 angry bird 咯，佢 angry pig 咯 ，OK？OK， 就係咁囉，咁冇辦法啦，係咪先？而家啲人就係咁㗎嘛，即係六四你去唔去，去唔去，去唔去又唔使話俾人聽嘅 ，OK， 係咪啊？ 冇啊，要表態啊嘛，全部拎出嚟審問㗎嘛，啲人咪要。 即係我匿埋屋企，邊度都冇去，亦唔代表我唔係做緊嘢嘅。 冇表態就當你冇做嘢嘛，而家。 即係所以咧，有啲又話佢哋嗰啲唔去維園嗰啲就冇良心咁，但係如果佢唔去維園，但係其實佢另搞一啲其他活動咁，又係咪代表佢嗰啲又冇位咧？咁樣又唔一定㗎，係咪？即係所以我覺得又冇必然性喎呢啲嘢，即係佢唔去你嗰、那個，佢唔係冇搞啊嘛，大佬啊， 嗯， 即係你搞個聖誕大 party， 咁我一定要參加嘅咩？咁我自己幾個朋友去慶祝聖誕唔得嘅，唔得啊？ 我玩唔合群啊嘛， 咁其實呢個咪又另 唔合群嘅話就唔埋堆啦，係嘛？ 你呢個咪另 埋堆咪即係唔係自由啊？ 你咁咪另一個極權咯，就係、是、咁多咯，係咯，係咯。咁至於你背後佢哋鬧又話咩去唔去？唔去咧就好似話即係話係因為已經覺得中國嘅極權係唔關香港事，即係、就是、我哋而家搞就搞香港啫，我理得大陸有冇民主？係。咁又係咪真係咁？咁我唔理啦，你鍾意啦。我不嬲都話唔好煩啦，中國人唔好搞民主啊，做民主唔啱中國人，搞民主啊應該冇林民主。 我正常係啦，啲民主係極權主義嘅，我最要求就係 搞冇林民主啊，每四年打咗。 哦，係呢、這個係公平啊，正常。 最公平啦、啊，你咪邊個係咪？ 一定係中國人最公平啦、啊、呢樣啊，你邊度會推舉啲人出嚟？ 世界係嘛？ 勝者為王啊，係啊。係 嘛？個個咪哇，好大隻大打曬大赤喇係咪？一個人啊，三個人咁高嗰、那個咪做皇帝咯，即係起碼喺漫畫入邊係咁啦。OK， 係嘛？永遠唔著衫嘅，唔著衫嘅，打出上身噶嘛，永遠都。系嘛，好恐怖有力咁样，嗰啲北斗之拳嗰啲咁嘅样噶嘛，系嘛，咪嗰啲人做特首啊，咁咪好咯，系嘛，使乜讲 咁公平啦、啊、 咁公平，咁咩立法会咪成班坐晒喺度入得去啲人都有翻咁上下啦，系咪，有见次郎有剩啦，系咪，到时使乜掟杯咁低装嘅， 系啊，反而有说服力咯、啊、吓， 有乜事咪直情飞埋去 打咯做咩？哇！ 唔係我唔係我咪去做，因為唔係有時負嚟咯，你一冇啊，齋入噶都係老吹過都。 跟住嗰個特首就直情一招一隻手就接住佢嗰招，好似好勁，一接接住係嘛嚇嚇，唉太慢啦你咁啊，咁樣啊咁樣啊，即係一日搭翻落地下拖走噶嘛，我哋繼續議事噶嘛，咁樣啊係嘛？可以㗎，你可以隨時出手㗎，你隨時殺死佢都得㗎，你有本事係啊，冇犯法㗎。你有本事殺死那個民主，你就是新的民主啊！隨便啊，你有本事的話啊，強者世界咪啱香港人口味啦，係咪？睇得海虎多嗰啲啊， 個個都咁樣諗啊，直情唔係。 咪咁樣諗啊？點解唔向嗰個方向搞咧？喂， 嚇、啊，搞唔到嘅佢哋，唔係如果做緊嘅，譬如幫我第二樣嘢喎。 點解搞唔到咧？ 嚇、啊，啲人嗰個虛偽性仲係。撳住呢樣嘢要扮曬好咩㗎嘛，但佢做啲嘢其實都差唔多啦本身。 係呀，唔係民主係民主呀 ,ok? 武林民主呀。民主歌聲獻中華呀，我鍾意係呀。呢方面走啦，呢啲咪啱中國人嘅，即係中國人嘅性格囉，講真係咪。因為中國人係需要有皇帝嘅本身，你攞走咗皇帝先係中國最大嘅悲哀。应该坐返过喺度强者世界。 跟啊都系喎，啲奴性睇下跟边个嘅，我识女人。 睇下跟边个咋嘛，你跟 英国佬。都系奴性嘅本身 就系。即系跟英国佬就顺气啲，系咪你跟个满人你唔顺啦嘛，系咪 啊系啊。 跟个蒙古人唔顺啦嘛。 系啊系啊。 跟英国佬就顺啲喎，唔知点解。 吓，咪即系都系咩啊？都系强者世界，讲得强啲咪顺啲咯。 英女王。 你觉得系弱嘅话咪？唔系唔代咯，都系咁。 唔系英女王是头婆高级啲啊嘛，我感觉。 吓、啊，系咪？系啊，鬼妹喎、啊，系。 鬼婆啦、 啊。而家变咗鬼婆啦，开始鬼妹啊嘛。最紧要你本身都系鬼啊，那个高级啲啊。 即跟佢嗰真系美少女啊。吓、 啊，系啊。 系嘛？咁啊，咁应该系。咁如果咁啊，应该揾啲美少女做啊，女王啊，咁啊有晒国际接暴力喎，系嘛？啊。即等你嗰班好粗野嘅人去到都唔敢無禮係咪 吓冇理由喐條女㗎嘛。 女王陛下係一個美少女嚟㗎，見到都冇理由即係咁講嘢，即係都禮貌返啲呀，係咪 唔好講粗口呀、啊、成日都。 粗口呀、啊、唔好又話啲風水陣擺啦，唔好叫人哋執執佢呀，係咪啱唔啱呀，又唔好去到人哋啲咩地方，又話人哋你唔係中國人，你冇權講中國嘅民主問題呀、啊、係咪咁下次唔好講民主囉，我叫你咁嘅鬼都唔識做，下次講民主啊，下一次嗰鋪邊個打呀，你睇好邊個呀，咁樣嘛，下一 round 喂，我哋外圍都買緊呀，下一 round 邊個贏係咪俾啲日子好喎，咩獎嗰啲係唔方便喺度講呀，係啦，你睇好邊個呀，咁樣咁樣問呢啲呀嘛，因為佢嚇咗佢好開心呀，我睇好邊個呀，呢個一賠幾多呀，我都買咗。 唔係喎，其實真係喎，你中國人邊個做都唔服㗎啦，你一盟住嗰個就最服㗎啦，啲人 應該。兼夾仲有得買落去呀，你明唔明呀，最正。 係有錢賺喎，大氣我發達咗。 惡豬係咪呀，我買邊個打得贏做特首咁係咪呀，梁振英慳返啦，講打係咪，唉，今次呢就咩有啲咩散打王啊都要參加，係咪下一屆特首開始係咪搞 MMA 係咪係咪，咁你咪想你可以㗎，好多話自己打得 MMA 㗎，你有冇睇呀，落場一齊打過有機會做特首㗎，係咪不如試下搞返場呢啲呀，特首杯咁樣係咪，特首杯真係打完做特首㗎喎、啊。係呀，咁全香港市民又可以投注，係咪全香港都好和諧呢， 是啊，有錢贏又 是吧， 最重要有錢贏的人有誰，你最話名出來話搞什麼都是有錢贏的才對的。 如果你梁振英有本事是吧，可以在這幾個月練到自己一身武功，結果可以爆冷再連任的呢，我想買你那些人都會說你好東 西。 是吧，我買689號梁振英咁叮叮嘩這個大冷嚟㗎喎，講打唔係嘛，嘩點知爆冷好好打㗎，原來你都唔知係咪， 係 唔打咗由自可一打，嘩原來武術宗師呀，平時穿西裝你唔覺眼係啦係啦，原來今次個玻璃杯係用硬生生用耐力呢震開而爆嘅，其實明明係釘中，但係佢冇事係咪，你個鏡頭影唔到因為太快呀，你明唔明，即係嗰下佢已經快到呢白金之星咁樣用隻手擋開咗㗎喇，你睇唔到㗎嘛。其實嗰次阿玉敏係掟中佢個頭㗎其實。 係。 係嘛？佢突然間一出替身使者係嘛？你睇唔到㗎係咪？快㗎嘛係囉 ,0.000 唔知幾多秒嗰下將個玻璃樽玻璃杯掟擋開咗嘛。係咪子彈都接得住囉你諗下。係。係咪係呢啲啦我哋需要呢啲特首㗎我哋係啦。係啦。嗰啲咩拖劫呢啲你全部唔係問題啦係咪先。 係。就。 界係咪 成條通道俾佢過呀。 係咪先係咪 係有邊個咁阻佢 邊個夠膽呀我一個耐力一震落地下一路裂過嚟。即如果你中國人活在這一種思想和幻想裏面的那就啱這種即是這種的政治啦 ,ok, 是啦那就不要去爭取什麼比卡超這些啦這些不關我的事啊這些是啦即今個禮拜令即其實有一件事件就由比卡超一路去到最新就是 下一個問題就是機械人大戰嘛。 哦那他這個啲人就沒有那麼大反應的應該。 為什麼呢 吓、啊，唔系反应大啲，但系唔会闹得咁劲啊！ 点解唔闹得咁劲咧？铁甲 因为繁体啊嘛。 铁甲马林侠唔使捍卫咩？ 吓、啊，唔使佢唔系变简体咪得咯？ 吓、啊，唔系啊！咁你比卡超都唔系变简体啊？边有话变简体啫？ 吓、啊，佢嗰跟咗大陆啊，咪简体咯、啊？ 冇简体啊！佢系统一个名字，个名字你中意用繁体写又得，简体写都得噶。 吓、啊，唔知喎、啊。总之你而家佢本身系。針對呢樣嘢，佢變咗個多嘢跟咗大陸先會咁大反應嘅。 我繼續叫做比卡超，但係我用簡體寫嘅話得唔得？ 嚇，咁又唔得？ 又唔得啊？ 係啊， 因為關乎繁體定 關佢事嘅話，大陸事嘅話就唔得啦。 唔係，佢哋而家話個原因，佢講就話係即係話呢個嘢即係變咗係間接或直接打壓，即係粵語，佢係咁講 ，OK？咁好啦，咁啊即係當然啦，事實上就話佢哋而家用啲名係。有啲係嚟自台灣，有啲係嚟自大陸，不過只不過佢就真係冇就係用到即係廣東話嘅嗰邊。咁但係如果要用到廣東話，咁閩南話啊、潮州話啊、其他話咧，點算咧？上海話咁點算咧？ 嚇、啊！唔知喎、啊，佢本身 中國有幾百個唔同嘅方言，咁每一個方言會唔會有機會佢哋都稱呼比卡超用佢自己的話去稱呼嘅咧？ 咁唔關佢事㗎嘛。 咪咁 佢關廣東話事。 咁改曬咁多種中國有嘅方言都要有咁多版本先我想問下。 吓佢覺得之前有咁突然間轉咗咪唔得吓。 咁你點知道之前冇上海話比卡超 咪佢鬼知嗰度咩佢唔係佢住嗰度。 你點知道有冇閩南話比卡超 咪同見到啲動物死喺佢面前死嗰陣時咪 比佢住咗。 其實都死咗啲動物。 同埋國語㗎喎。呢樣嘢就喺上次嘅呢個嘅布袋戲嘅一套嗰套電影叫咩話？咩奇人啦、啊、叫做？ 咩咩台灣嗰個？ 即係木頭機械人嘅咧。 係係。 上次嗰套佢哋就係鬧咧，即係台灣自己就話點解嗰套布袋戲係講國語？因為咧以往嘅布袋戲咧、都係講閩南話嘅喎。 係。 即係如果嗰時大家有睇史艷文就當然你睇亞視版 配音版啦 配音 好似亞視 但係你記得佢哋唱歌嗰陣就冇配㗎嘛 係 佢唱閩南話㗎佢唔係唱國語 嗯 係咁大家知道其實原來呢部袋戲呢我唔知係咪全部啊但我見嗰啲呢佢哋都係唔係講國語都係講閩南話即係你閩南話喺台灣其實係一啲好地道先係好地道嘅語言但係你睇嗰啲大嘅電視台節目呢佢哋就會講翻國語嘅 嗯 咁如果咁講即係話閩南話喺台灣本土啊都係好重要啊係咪 嗯。 咁會唔會需要又要整多個閩南話版本嘅譯名呢需唔需要即係我一平 我成日覺得嗰啲我其實覺得嗰啲咩漢化咩版嗰啲我算啦對。 嗱 對咩 即係我哋梗係更加爭取啦比而家呢班人我哋不嬲都話要香港嗰啲唔該啲高達你係跟就唔該你一係就直情跟返當年無線叫法就唔好求其三個名字跟即阿寶高達馬沙就跟其他就跟曬國語名嘅即係布拉道啊咁嘅你叫曬 ,ok? 即係大 魔。因為我嗰時冇睇係咪嗰時係太空戰士㗎喎 啲大魔呢都唔係叫大魔嘅叫德武嘅。即係嗰啲完全係台灣譯名啦係咪咁點解呢啲又冇人去捍衛呢咁香港嘅所謂香港我最好笑就係 佢嗰時出嗰個高達嘅，即係嗰份咁嘅，即係要續期買嗰份嘅，唔知叫乜嘢啦，咩 file 咁啦。佢話所謂香港版咧，其實基本上都係就係咁啦，即係佢就當然佢摸定三個人名嘅，咁佢有啲人佢都好似跟得翻，咁但係佢都係咧少部分名係跟翻嘅啫，佢大部分咧其實都係用翻同台灣嗰個一樣嘅。咁咩叫香港版咧？我嗰時已經問緊呢個問題，我嗰時已經問緊呢個問題㗎 ，OK？呢、這個遠比而家啲比卡超市已經耐啦。嗰時啲人覺得我傻㗎喎。嗰時啲人覺得我傻㗎。喂，而家啲人都係叫嗰個做布拉道㗎啦，都冇人叫做林有德㗎。 哦，係嗰時全寫寫布拉道。 係啊，咁你做咩話要啲人叫？我冇話要啲人叫林有德。我嗰時咧，只不過話咧，你叫得做林有德咧，我就唔該你叫翻嗰個做阿姆羅啊嗰啲咁啦，即係係咪先？即係你用翻同一套啫。我意思係你統一。我意思統一呢就是你唔該用同一套啊，你唔好求其有三個人就用香港名咁叫做香港版啊，你叫做香港版我就唔該你查究返啊，到底香港係點樣叫呢幾個人啊，你唔好用依家喎，而家嗰班人佢唔記得咗嘛，你唔好同我講潛水俠叫水行俠啊，潛水俠嘅香港名就係潛水俠，係咪神奇女俠就係神奇俠，唔係神力女超人，即係你而家你班人自己失憶，或者佢根本佢睇嗰陣已經佢係睇緊呢啲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國語嘅字幕組係咪呀，你拼得返嚟。咁你嗰啲新作嗰啲我就冇所謂啦，因為新作嗰啲係我咪當你就音譯嗰啲我都覺得冇問題㗎，你啲咩巴辣雞呀嗰啲我好 buy 㗎。係 嗰啲係而家新嘅高達都係音譯㗎，大家都 咁，但係你下亞就唔啱音㗎喇喎。下亞就讀唔到沙出嚟㗎喎，你喺度國語發音先讀到沙呢個字出嚟㗎喎。咁而香港嘅漢化呢，佢又唔係就咁沙咁，佢又要愣到變咗一個中文名㗎嘛，即係你其實漢化呢就唔同譯名嘅，其實要搞清楚。漢化呢樣嘢呢就早期香港同早期台灣都好鍾意㗎。咁、如果你用超級機械人嚟計呢就大劑啦，即係嚟緊係呢個超級機械人大戰 V 呀，就話呢會呢、這個繁體 中。第一次中文版㗎嘛，正式官方。 咁我就用我嘅經驗同大家分享呢，就係、是、呢我當時咧玩呢啲咁嘅，嗰啲應該係咩嚟嘅咧？係咪 Game Boy 嚟嘅咧？即係插個卡落去街打得嗰啲係 Game Boy 啊？係咪叫做？ 係 Game Boy 係，佢嗰時係啲人改咗變咗中文版拎出嚟賣㗎。 而家仲係一架過嗰啲嚟㗎 ，OK？ 個畫面喺中間兩邊掣嗰、那個，唔係揭蓋啊，仲係好舊嗰只 Game Boy 初代咁睇啊。 唔係邊只已經彩色黑白？ 咁啊彩色嘅。 彩色即係 Advance 嗰陣時喎，如果你話唔係揭蓋嗰只， 但係仲係唔係揭機㗎啦 ，OK？ 咁嗰 係揭機嗰陣時啊，變咗第啲名啊 ，NDS 嗰啲啊。 睇嗰啲大陸版咧，即係大陸版嘅嗰啲插卡啊，咁佢就因為有佢話有漢化版喎，因為漢化係 佢自己改啊， 唔係佢係有人網上整，佢都係整落個嘢度。 唔係即係張紙係，即係有啲人改咗。 所以佢話啲漢化版嚟嘅中文啊。是啊，唔使睇日文啦，因為好喎、啊，咁好平嘅啫嘛，唔知 係嗰陣時好平嘅時候， 我大陸喎、啊，講唔係香港 ，OK？ 即係唔知十蚊啊，廿蚊咁樣就算啦。一個初諗正喎、啊，嗰係整隻咁，咁結果後尾都寧願打翻日文版，點解咧？一插落去咩啊？咩嚟㗎？呢個咩機人嚟㗎？無敵鐵金剛，無敵金剛唔係莫史迪咩？咩無敵鐵金剛啊？啊，嗰條粉腸邊位嘅話？窩角龍邊個嚟噶？魚沙沙，喂，阿水啊，咁你估唔估得係邊個咧？ 呢啲唔知喎，真係 睇到頭都大埋。喂，大佬啊，你出人名表冇公仔㗎嘛？ 係 撳入去就見到公仔，你就知邊個啫？你睇個 個 list 嗰時撳嘅時間係冇公仔啊，要入去先有。 我全部都唔識佢係阿水嚟嘅，大佬。咁點揀咧？嚇，咁啊，後屘就咁啊冇得退㗎啦，咪買返隻日文再打過係我咁嘅，即喂大佬，我分享我經驗就係咁啦。咁無敵鐵金剛係咩嚟嘅呢？咁我諗佢另一個名字大家應該會明啲，叫魔神意識， 係 就係、是、我哋叫嘅鐵甲萬能俠， 係 咁邊個係柯國龍呀、 啊、即係道劍龍呀、 啊、柯國龍咪即係兜甲而道劍龍囉、啊邊個魚沙沙咪呢個叫沙雅加，香港叫高靜文嗰位啦。咁嗰只木蘭號係什麼嚟㗎？原來就係愛美神。係啦，有叫阿強一號 喎、啊。 大鐵牛。 係。點解完全？ 因為個 boss 叫阿強。 係。 咁當年我記得麗的咧，佢都係叫做 boss 嘅喎。 係。 即係佢用中文叫 boss 咁咯，唔係 boss 啊 ，boss 咁咯，係啊。 係。 佢就都就咁叫翻做 boss 嘅。咁你喂死啦！你呢啲嗱呢啲台灣譯名嚟嘅 ，OK？ 嗯。 咁嗰時嗰個漢化版係台灣嘅，係台灣版。 係，哈哈，嗰時係啦，多數係 台灣版。咁原來係唔 work 嘅，即係我買翻嚟咧，我完全打唔掂。我睇翻日文冇咁嬲。 係嗰時我打睇你簽名，我快查唔到你俾個日文字，我快我簽名。 我係啦，我嗰日文字我都仲識拼下音啊。 唔係，因為我就唔係拼，我認咗啲字啊。因為我見到機械佢名嘅日文樣，我認咗嘅。 咁你呢啲咁嘅改咗啲直情唔拉家嘅漢化名啊？你明唔明？但係即係道劍龍，我哋識啫。你試下調翻轉又問下台灣知邊個道劍龍啊？ 唔係而家啲網絡嗰度就可能有啲人知嘅，如果成日上即係交流嘅就，但係正常人唔會知咯。 唔會嘅，你自己喺你自己個地方，你自己已經記得係你嗰個版本嘅，你唔會理人哋個版本嘅。你記得一個，你唔記得所有人物啊？你記唔記得所有？係 咁啊，記唔到所有，即係本身有大部分都會唔會記得嘅？正常 打到頭都暈啦，咁打快，我不如打翻日文冇咁嬲，大佬係咪啊？唔係日文都係我知噶嘛，咁你道劍龍咁啊周甲魚我知噶，咁呢啲知噶，有咩問題？ 係個名我認得到。 咁你阿高靜文咁又唔知攻咩啊嘛，咁拼曬阿家咁啊嘛，你唔拼你都見到啦，係咪先？ 係見到係見 到噶嘛，咁你做咩啫？咁嗰啲名字你睇慣咗，我反而我認得邊個係馬仙加二色啊，邊個咩咩嘅喎，我知嘅喎，係咪先？你就算唔知頭嗰幾個字啊，有個二色嗰個，你都見到係馬仙加二色啦，係咪？即係有啲總有啲嘢你認開你 係認得到個字形嗰啲啊，曬巴塔啲日文咁樣。 咁你嗰個字係唔會改噶嘛？日文你睇開就認得嘅。OK， 咁我識少少拼音嘅，係啦，多。好啦，咁邊個係金剛大魔神啊？ 金剛大魔神係個強神嚟啊！ 金剛大魔神就係萬合二號啦，鐵甲萬合 二號啊！ 咁邊個係呢個叫做阿智慧咧？就唔係曾智慧喎， 係咪踢波個？ 佢又冇寫個姓，我懷疑佢應該都係姓柯嘅。 點 解咧？因為呢個就係康定邦啊。 嗯。 係啊。咁邊個係李宏志咧？唔知啦，係嘛？ 唔知喎，呢啲我真係唔知喎，呢啲 就係杜雷特啦。 係。 係。咁邊個係叫做黑雷飛天神咧？啊？識唔識啊？ 唔識喎，即係你問起我，我全部冇睇。 咁樣打機戰，我真係死得啊，大佬！嚇，原來黑雷飛天神就叫巨靈神啦。 全部要揾個 list 對住望嘅先 份。咁但係佢個作品又唔係叫做黑雷飛天神，佢個作品就叫做金剛戰神喎。根本就你又會以為煲藏啦。 系咯，金剛戰神 巨靈神，咁原來金剛戰神又唔係啊巨靈神喎，喺個作品入面，原來佢就係杜雷特嗰個本身，佢就係杜雷特呢個字，佢會譯做金剛戰神啊，係個人啊，係啊，個人叫金剛戰神啊，犀唔犀利啊？即係佢個地球名叫李宏志，佢太空佢嗰個原本星球裏面咧，佢嗰個叫金剛星啊。 系， 我唔知同而家嗰个金刚有冇关系啦 ，OK， 或者金星有咩关系啦，冇关系啦，当然 冇关系。 金刚星嚟个王子叫金刚战神，大唔大剂啊？ 哈， 咁嗰时无呢个丽的就叫做杜雷特啊嘛， 嗯， 好记得啊，后屘出咗只安全套啊，系咪？ 系， 啊，杜雷斯啊，啊，好记得啦、啊，系嘛？咁嗰时嗰个剧入边佢评咗地球名叫大伟啊嘛， 嗯， 即系所谓宇门大界啊嘛，即系佢嗰个如果你打机入边日文系嘛？咁你呢啲你如果你睇翻日文嘅宇門大教，點會唔知啫？劍鐵也嘛，康寧邦咁點會唔知？ 係劍鐵也 知㗎，你唔會搞錯嘅。咁我咪打翻日文冇咁嬲啊？ 係， 即係話我有分享一個經驗就係，如果當啊機戰啊變成佢所謂嘅繁體中文版咧，咁繁體中文版應該就係國語啦，即係台灣嗰個版本啦，咁就會可能譯成咁㗎喎。 嗯， 即係如果佢譯做魔神二 set 已經好好㗎喎。 系啲高达全部叫钢弹嘅啫， 一定啦，呢、這个我肯定，因为嗰时嘅版本都系钢弹嘅，钢弹啊、阿姆罗啊啲咯。 哦，不过啲人可能又冇嘢喎，所以唔叫咁达就得咯吓。 唔系，因为嗰啲佢现代啲，咁你都仲叫做pick up 到，咁同埋呢个 V 呢个所谓超级人大战 V 咧，佢就旧嘅人就几乎冇乜噶啦，系万能侠呢扎啫，所以我特别都举万能侠啦，我都费事举其他啦。即 都是新啲嘅企業潮係。 係啊，唔好舉嗰啲咩嗰啲咩探過或者叫咩唔知咩日光號咁㗎嘛。即係總之哇救命，你總之你唔會識嘅，你玩就玩死你㗎啫。係啊。 我擔憂又係蓋特㗎嗰邊。 咁嗰個都好啲呀，呢個係音譯。係啦、啊。咁但嗰班人叫做咩名字我就唔記得啦 ,ok? 係啦、啊 嗯。 因為我查個 Wiki 都查唔返佢即係台灣叫乜。 即係佢就係蓋特基人啫。咁我相信應該都唔係叫即係叫阿劉龍馬嗰啲名㗎啦。咁我哋嗰時香港係叫做偉雄、俊英同電武㗎嘛。 嗯。 係咪係囉。嗰、那個博士都叫沙博士㗎。唔係咩祖月女㗎，唔係叫呢啲名㗎。咁你咪漢化囉。呢咪漢化囉。呢啲就係漢化啦。你要捍衛就捍衛呢啲啦。我講呢啲啲人話我傻嘅。 哦，係啊，正常啲人 話我傻嘅。咁你話比卡超要叫返比卡超你就啱，我就傻。即係你話要捍衛捍化我早過你啦。 唔係都係睇佢自己嘅時間啫。 唔係啊，最弊個問題係你而家將件事政治化，同埋呢你呢件事係人力逼你要唔用香港嗰個名字你就嘈巴巴閉。你自己放棄嗰啲又點計呢？ 哦，咁一係對啦。 我頭先所講呢啲咪自己放棄囉。有人喺網度話最憎呢啲咩杜劍龍啊、馬輝啊、啲咩咩阿寶馬沙，點解唔可以叫返做兜甲兒呢啲名字？點解唔叫返做一條輝？即係佢話嗰啲即係嗰啲 game 書啊。 係。 係啊，有時啲 game 書佢都用香港名㗎嘛。 我呢個冇得，其實今次係其實咁多都係我覺得係因為政治嘅喎，我係用唔得。 game 書係咪用香港名嘅先 ？game 書正常 game 書唔定嘅，我都係睇嗰間嘢出咩嘅，我未必一定用翻最舊。 香港 game 書唔通唔係叫佢做高達，叫佢鋼彈啊？ 哦，唔係，係叫高達。 阿寶馬沙一定係㗎啦，點會唔係啫？ 係。 咁你最多咪布拉道嗰啲叫翻布拉道咯，但你嗰啲即係大家好一定會叫嗰啲名，佢一定叫翻做香港名㗎嘛？ 係。 佢就算唔叫杜劍龍，可能嗰個叫兜甲兒。咁、那個萬能盒一定叫鐵甲萬能盒啦啩？ 係係呢個係咯，但係喎，杜劍龍佢未必叫，可能真係叫兜甲兒。 咁呢個唔奇怪，翻機械人佢好多都跟翻喎，都係超力電磁盒啊、V 型電台跟翻呢啲名㗎嘛。 係呢啲名出名嗰啲咪跟咯，唔出名啲咪唔跟咯，都係咁。 咩孔伯咩多拉 V 話？ 係。 你唔會叫呢啲名㗎係嘛？ 唔係啊。 嚇？咪國語係咁叫㗎。 係。 咁你會唔會叫呢啲名？唔會㗎嘛。咁你做咩啫？點解反而啊？你香港啲人自己啊要求啊叫返呢啲名啊大佬。 嚇冇啊呢啲。 聽唔慣呢啲咁嘅咩杜劍龍啊馬輝啊。 係冇再肉做嘛，比卡超級做緊嘛之前。 即係嗰隻嘢叫做超時空要塞馬 cos 嘛，卡通入面怎叫超時空號㗎嘛。嗰個叫林明美啊，但嗰時麗的係叫做林明明㗎嘛。 是 祖麗美沙嘛，不是祖麗美沙嘛，電視叫祖麗美沙嘛。 啊、 即連呢啲都要執喎、啊 嗯。 其實 MyCourse 嗰陣已經好接近㗎啦。即唔同杜劍龍呢已經完全唔同晒，已經唔係啦，佢都攞個音啦已經係咪 係。 馬輝咁佢都係唔叫一條輝叫馬輝嘅，因為個輝字都有返喺度。係咪咁唔知點解佢唔叫一條輝啦，我又唔知點解。咁明明祖麗美沙佢都係用日文名點樣，我唔知唔好問點解啦 ,ok? 可能佢總係希望個主角要漢化啦，你當係咁啦。咁既然大家第一次認識呢個作品嗰刻你係叫佢做馬輝，我係好簡單嘅啫。你其實你話要保育啦，咁你梗係保育佢第一次進入呢個地方度嗰刻㗎啦。 唔係但係佢第一大嗰班教授唔係睇呢啲嗰陣時第一次嘛，佢而家本身而家搞到咁大鑊仔，因為佢嗰個比較新啲嘛，嗰班友係第一次嘛。 咁而家所以佢好多時喺呢啲作品，佢都已經係唔知第二定第三輪。 係，因為都唔係第一輪，咁佢本身選擇性噶嘛，都係。 即係佢哋睇高達，我好多都最多係由二 set 開始嘅啫。你話初代開始睇嘅人真係少得好緊要，起碼初代睇嗰班人已經唔會出嚟啦。 唔会系我啲会嗰啲 冇睇㗎喇，就算有睇都係咁作為一個觀眾㗎啫，唔會出嚟講嘢㗎喇。咁你出嚟講嘢嘅人最老牌嗰班都最多係二 set 開始，咁你唔好再講啲再舊啲70年代呢堆機械啦。你同佢 係冇必要嘅，冇佢都係返嚟之後睇書咪變咗個名緊咗而家，佢唔係第一輪㗎。 杜劍龍呢啲名對佢嚟講佢冇感情㗎嘛大佬。 嗯。 但愛美神飛彈佢就好有感情喎。 哈哈。 佢由細到大睇鹹書都係將嗰樣形容為愛美神飛彈㗎嘛。 係。 係囉。咁真係好奇怪啦，同期進入香港嘅一個名詞，但愛美神飛彈唔係愛美神喎，係個飛彈啫。 咪記住啲衰嘢嘛。 就保留到今日。修羅男爵佢又識㗎喎，因為佢可能成日形容啲人即係男女㗎嘛。佢又識㗎喎。點解佢又唔要求叫返做亞修羅男爵呢？其實錯㗎。其實修羅男爵爭咁個字㗎嘛。 是 其實他是亞修羅男爵嘛。 點解嗰個你又跟？即係你咪選擇性地，其實你根本你自己已經係選擇性地去放棄呢個本土化。 嗯。 因為今次係有人用外力去逼。 有得推啊嘛，咪搞啱個勢啱咪，都係 即 係煽動得好緊要咁，咪啱佢諗嗰樣嘢，咪突然間。 即係咁講，你班人平時啲中文又好差嘅，又成日講英文嘅。好啦，有一日突然間啦，唔知咩事啊，又唔知俾邊個攻咗香港啦，以後啊，唔知邊個啦，求其啦，講啲完全唔同嘅話嘅 ，OK， 唔係英文啊，唔係咩文，乜都唔知咩話，外星人攻咗 ，OK， 以後你要學呢隻外星話，嗰陣你就好突然間咧，就覺得即係要捍衞中文啦，甚至捍衞地球語言啦，啲英文都冇所謂，日文都冇所謂，即係地球語言，我唔講外星人話咁，即係咁啫嘛，明明啲外星人唔嚟咧，你就自己都中文都唔方好嘅， 係， 咁你做咩嘢咧？咁你 我咁都係抽水，我成日講抽水都係嚴重 嘅， 冇咩啦。 即係我平時叫你學好中文，你覺得戇鳩嘅，因為一日我 係當你冇得講嘅時候，就咩話？ 外星人一侵入地球啦，又唔準講地球話啦，你先要嚟保育嚇，即係算罷啦，呢啲咪叫 我同咩一樣咯？咪平時出嚟執嗰陣時唔去啊嘛，跟住出咗排大隊門口，我好支持佢嘅。 嗰啲咪叫做呃拉咯？ 係咯，咪影翻幅相先過門口影翻張啊嘛，我又去啊最尾。 我咪呃呢咪叫呃拉咯？ 咪最兴啊！有边个唔系啊？坚持唔系执笠嗰阵时就爆晒啦，门口企成几千人啦、啊，之前一条友都冇啊！ 我真系唔系噶，我话边个冇去送殡啊？阿咩话？阿罗明珠啊！我平时唔关注佢，我死咗我都唔会关注佢嘅，我点解要特别去处理咧？系咪先？如果佢生前一路哇，呢、這个我好中意啊，我追开嘅一个。呢、這個女星啊，我好鍾意佢㗎，咁我就一路都鍾意佢囉，我點解叫死咗先鍾意佢㗎咩？ 唔係佢有經歷㗎，佢次都有一個話題性咁去咗影幅相或者咩，我參與過咁樣去演咩話。 人咁虛偽啦。 好難唔虛偽喎真係。 即係做人咁虛偽。 由上到下有邊個由大人到輕仔而家都虛偽喎。 即係我係覺得 你唔好以為啲僆仔唔虛偽，都虛偽。 咁係虛偽啦，係咪啊？即係你話咧，比街招呢個事件，我點會唔撐啊？不過咧，我睇下邊個帶頭去搞遊行咯。 唔係都係睇下嗰條友個本意係咩啫？睇見嗰條友知咩事咁，唔會咩啦。 唔係即係呢啲咧，唔好咩啦。27年前六四發生嘅時候，都好多人出嚟帶頭去嘈。即係我就見過有好多係搞事嘅人咯。OK。OK， 即係你個 title 當然係名正言順啦，出嚟好正常 ，OK， 咁但係都睇下你跟邊條隊㗎、啊。 係。 你跟正嗰條隊話啊咪嗌下嗌下，原來打劫嘅，咁你 O 唔 OK 啊 ？O 唔 OK？ 嗌下嗌下，原來行過金鋪打爛塊玻璃搶金鏈，咁你咪跟嗰條隊咯。即係原來嗌啊咩平反六四，原來係藉口嚟，原來佢為咗去打劫呢個藉口，你跟唔跟啊？嗰條隊你跟唔跟？唔係話佢提個 title 話佢平反六四，就即係佢係正義嘛？你搞清楚佢後面嘅真正 agenda 先咁、啊、如果我懷疑啊，我好難證實嘅，我懷疑可能佢個動機不良 ，OK？ 我都唔係好想去跟佢咯。嗱、啊，你唔好以為話哇咁你跟呢啲就係賊嚟啊，跟唔啱教會搞你跟唔跟？教會應該好正路啊，係咪先？應該都係主有中華呢啲啊，係咪？係啊，個 title 係。你知唔知祈禱祈咩噶？ 祈咩？ 即係當然呢啲好個別啊！我唔係話所有華人教會啊， 咪即係有啲啦嚇。 鄧小平啊， 係樹大有枯枝啊，就有啲人啊。 阿李鵬快啲死咯！ 嗯， 係嘛？咪求呢、這個主啊，快啲整死鄧小平咯、啊！ 嗯 我親耳聽到嘅。 哦，咁而家啲成日聽到。 呢啲 其實聽到話快啲死喎，689。 咁呢啲祈禱你會唔會 Amen 咧？我想問下。 嚇、啊，唔知道我點解要咁樣嘅？點解要快啲死嘅？ 千祈唔好 Amen， 我話俾你聽，因為呢個聖經係講明咧，你係用耶和華嘅名去詛咒人，係你死先。 嗯。 結果呢件事有下文喎。 係有咩？ 結果 因果 嘅年後咧，不久意思即係好快啊。 嗯。 鄧小平都唔係好長命啫嘛，係咪？ 係。 六四後嚇，咁佢唔係活多100年係咪？ 嗯。 係嘛？ 係。 總之鄧小平都未死，頭先噏嗰句嘢，領土哥死咗啦。 嗯。 係啦， 咁當然佢個死因啊冇可疑嘅，都係因為某啲自然原因啦、啊啊、不過又好後生嘅啫，廿歲到， 嗯， 好自然㗎死得， 嗯， 啊、你咪即管做咯。即係我去講，有時啲嘢係即係我又唔知佢嗰啲係咪真係報應定咩啦？係咪以耶和華嘅名義去即係詛咒人，真係會死啊？佢自己會死啊？即係你詛咒人，你咪詛咒人咯，你咪打佢小人，你咪走去落佢降頭咯。你唔係喎，你喺個祈禱會裏面帶住其他人，佢就死啊！你明唔明啊？啊！你用祈禱嘅方式落降頭喎、啊，講明係你死。 你求神輕叫佢咁做啊？ 冇錯，我求神整死呢個做嗰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李鵬，佢啊，我一轉述啊，唔係我啊。 嚇！ 我聽到就成嚇。我就冇 amen 落去啦，真係冇可能我同佢講。即係你就算你嗰刻覺得話六四係一件幾荒誕嘅事，幾哇唔真係好唔啱啊咁樣啊，即係你覺得哇真係好離譜啊咁樣都好。你嗰刻係我知啲人啲情緒亦都好高漲。咁但係你嗰刻到底你係即係你嗰刻係做咩？即係你復仇者啊？即係你想啲國家領導人直情要即刻就地正法啊？ 啲人就係啊，執法者喎邊 個？咁你咁諗，你咁諗咯，我冇咁諗咯。即係我覺得係你係都係想話呢件事會唔會即係可以有平反啊，或者呢件事有即係有一個公義喺翻度啊？即係你中國會唔會可以？ 唔係件事啫、啊，其實本身。 你就算佢帶個人祈禱，你都祈呢啲嘅，你冇理由祈人去死喎、 啊。而家佢要揾人攻擊喎，唔係出去揾敵人咯。 揾敵人去死，咁叫呢個帶嗰個人死咗，話俾你聽。即係冇幾多年嘅啫，轉頭幾年內呢個人死咗，鄧小平都未死，就嗰個人死先啦，廿歲嘅啫。 嗯， 係啊，咁我唔即係唔需要講係邊個啦，呢啲其實好私人嘅，即係點講？即係佢係一個聚會，但呢啲點都唔係一個大嘅，冇上電視嘅 ，OK？ 嚇、 啊，即係啲教會即係帶頭嘅一啲嘢啦。咁嗰時都好多教會都有帶頭噶嘛。 嗯， 啊、有帶頭去行嘅，唔出奇啊，係咪先？其實咩團體都有啦，當時係咪？唔咩團體都有嘅， 係 啲華人團體都有出嚟啦。即係我舉例就話你唔係跟隊跟正個賊咁，冇理由嗰教會搞嘅嗰個教會搞嘅嗰隊應該冇跟錯啦，點知都咁嘅，都會有啲咁嘅人嘅，你明唔明？即係你好難嘅，所以你睇清楚到底嗰啲人背後有冇 agenda 㗎嚇？咁我哋又因為賴嘢賴得多，你明唔明？即係你我哋學生㗎，嗰時我哋都係學生啫嘛，你講六四大佬咁。咁你嗰時梗係冇諗咁多㗎，喂呢啲正路啦啩，呢啲團體搞正路啦啩，原來都有人，即係可能唔係個團體，係嗰個人嘅，好講，係咪？可能我教會梗係冇問題，教會因為個帶頭咗咁樣思想嘅，喂你唔知㗎，你控制唔到㗎， 嗯， 即係你點樣？咁你咪自己執生咯，所以咪其實冇乜必要咧，唔好跟人隊啊，係啊，其實我自己都可以做嘢㗎，我自己獨立我都可以去請願㗎嘛。你抵得信我都抵得信的。 嗯。 是吧或者我。 他要上电视嘛但不是。 或者我不用这个方法去争取呢 他那天要上电视是 不是你又知道我没有打个电话过去做事你又知道我没有即是你去做些事给人看的嘛。 不是那他觉得做了看到是什么嘛 你 做到事嘛看不到就做不到事嘛。 你上了报纸那就claim就说你对件事很有贡献。咁我打完個電話，我唔使話俾你聽嘅。咁某啲香港某啲機構，我覺得佢做嗰啲嘢有啲問題，我都有其實打咗個電話做嗰啲嘢。 即係佢覺得個結果冇用啊！ 我唔使話俾你聽，唔係有用啊，有用噶、啊，後屘有改善噶。 嚇，唔係佢覺得冇上電視冇改善啊嘛，即係佢覺得要 拍 下風頭。 你咪直情即係忍者龜咯，即係你要出嚟攞風頭嗰個 camera 佬啊嘛。我寧願做忍者龜，我做完嘢我唔使話俾你聽㗎嘛。係咪呀我真係影響到件事啊件事有少少改善咗喎。咁咪算囉我使咩話俾你聽我因為我打咗個電話啫。我又使咩話俾你聽人哋嗰間嘢嗰個老闆其實我認識得佢呀。我使唔使話俾你聽呀 唔知喎佢要令到更加多人知道喎係咪。 咁呢個係佢嘅事囉。咁係咪我喺咪使咩話俾你聽即係咪我唔去參加佢，我係撲街？ 咪佢心目中係喎，正 常。咁你大家咪用個腦諗清楚咯，即係人可以用好多種方法去做嘢。問題就係你嗰樣嘢其實係咪 即係你其實你嘅背後係想做乜嘢？我係如果我係做咧，我就係真係嗰件事嘅啫，我冇複雜。 哦，唔係針對人，唔係針對事啊嘛，中國人最興啊，唔係。 即係我要捐錢去某啲地方咧，我唔使喺電視台捐嘅。OK， 係唔使傾嗰啲做咩？ 我唔使攞張大支票咁俾人嘅 ，OK， 冇乜必要嘅 ，OK。咁總之呢啲大家咪清晰少少咯，係啦 ，OK。咁某啲政治團體去喺度碌卡嚇，借住呢啲咁嘅。即係因為隻比卡超又係黃色啦，第一啦 ，OK。咁我見到好多黃色嘅旗，但係唔係我又睇唔到隻比卡超。 唔係我見到隻比卡超隻眼，但我完全見唔到隻比卡超個樣喎。 冇錯，我就見到啲旗啊，寫住第二啲團體嘅名稱嚇。咁因為佢係黃色，大家都係黃色，大家都係黃色絲帶。咁如果對面有另一篇人舉啲藍色嘅旗去，同時走去反對呢個哆啦 A 夢啊，我哋香港叫叮當，我哋唔要叫哆啦 A 夢。咁應該呢兩team人照計揸曬牌一齊好 friend 先啱嘅，係咪？ 唔會出現啦呢個情況，係咪？因為 藍色旗嚟到你硬我硬你啊，係咪？撲你個街，你又嚟同我搶風頭，係咪？ 係咯，我報到名成版係我，咁呢個加埋你咪使喎。 咁藍色嗰邊，咦？嗰邊都冇錯啊！咁你撐比卡超，喂，我都覺得應該叮當唔應該叫哆啦 A 夢喎、啊。我又相信大部分人又唔會去參加藍色嗰邊嘅喎。信 唔 信 抽唔到水喎、啊，真 唔系，因为佢蓝色啊，纯粹因为， 系啊， 系啊，纯粹因为叮当系蓝色，同埋有支旗蓝色，跟住又有两只好细嘅叮当嘅眼，我又睇唔到叮当。嗱，呢样嘢你喺蓝色嗰边咧，你就睇到佢哋系骑劫同抽水、啊。 嗯， 喺黄色嗰边你就唔觉、啊，点解嘅？ 哦，就系拣咗黄色喎、啊，因为 当你啲人叫人。唔好去工聯會度報嗰啲咁嘅 cost 貪平啦，嗰啲咩學電腦啊，學乜嘢，周圍都有學啦。喺工聯會係平啲，跟住就話你知唔知工聯會攞住你呢啲 quota 去 claim 嗰啲維穩費價？你有冇聽過人講呢樣嘢？ 哈哈， 你有冇聽過人講呢樣嘢先？ 哦，呢個我冇理到。 你冇聽過？即係話如果佢個邏輯係話你唔使理嗰個團體係咩團體嘅，總之佢做咗出嚟嗰樣嘢係啱就得嘛。佢哋而家講法就係咁啊嘛。 嗯， 即系而家佢做嗰、那个，佢争取嗰个比卡超。 哦，系啊，佢本身冇去搞佢嗰个嘢，我唔理边个搞啊。 但系同时，当然佢唔系同一个组织啦。但系呢一帮人嘅呢一个 side 嗰啲人就调翻转，又会讲叫你唔好去工联会报科，因为咧咁你系会俾一个，即系你等于俾即系签个名，就等佢可以攞维稳费。 嗯、 喂，咁我真係去報科，我完全我目的真係為咗去啊！佢有個科，我覺得好想去學咋嘛，仲有咩問題啫？我都識到朋友個學好多，當然佢啲無謂啲啦，即係啲興趣嘢嘅，學下劍道啊，學下打某種活動嗰啲球類啊，或者某種嘢啦，學一啲嘢，我都冇問題啊。工聯會有供應，咁佢工聯會揾啲人翻嚟教啲人，又唔係共產黨咁，做咩事有咩問題咧？咁你就話因為你咁樣去呢，其實你就間接令到佢攞住你呢啲報名去攞維穩費。咁喂，一點解你一時講一套嘅？咁我去報科咗喎，大佬。 吓、啊、咁都係自己有嘅，一向有邊個唔係話自己有做咩？就冇、啊、自己有就冇問題喎，咩都好做。 哦，咁即係話如果南華會係藍色個南華會就唔好去嗰度打保齡啦。 吓、啊、唔知啊，咪都係我成日覺得係成日。佢喺度搭緊人嗰陣時候，同人講唔好搭人咯，唔好暴力喎。 因為藍田啊，因為藍色噶藍田， 哈哈， 係咪 啊？我成日見到啲咁嘅人嘅，唔係。 喂，咁唔好睇藍精靈喎，都藍色嘅喎。喂，咁唔好玩高達啦，我心口藍色噶。 哦，唔係喎，佢有 Jesso 嗰陣時候唔介意喎，好搞笑喎。 係咩？有 Jesso 咁點解咧？點解咧？即係公。 哦，佢好憎大陸，跟住大陸出咗啲，譬如我成日見到出咗啲，即係佢都冇拉神嗰啲嘢，跟住又有平靚正好嘅官方嗰啲，佢又走去買喎。 第三廠係嘛？ 跟住咪同佢講話呢咪又係大陸出咁樣，跟住佢又話呢唔介意喎，唔好講啲嘢喎。 係咪？哦，咁㗎？ 係啊。 哦。 即係佢有傻嗰陣時覺得嘩出埋啲咁平又正嘅嘢咁啊正啊咁啊即係賣啊咁啊即係佢大陸唔鍾意咪係插播佢話唔可以咁計㗎嘛佢話。 咦咁樣好易收買㗎喎咁全香港嗰啲即係第三廠全香港你只要簽個名你認頭我就免費俾你玩咁咪好多人支持囉。 吓唔知啊都係有傻嗰陣時佢咪冇嘢喎我成日都覺得係咁㗎啲人。 期寄啲試玩版俾你就唔去示威啦係咪 吓咪同啲啲咩？我成日都唔係即係好似 LEGO 咁有多老翻喎，咁啲人買到咁勁，咁佢嗰啲又冇嘢喎。 係啊，即係唔好咁假咯，我都係。 所以又平嗰陣時佢咪得咯。 我都係嗰句啦，唔好咁假啊。 嚇！跟住佢平時如果第二啲咪冷靜啲咁咯，唔關事嗰啲啊。 唔好咁假啦，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係覺得 叮当系同呢个多诶，即系哆啦 A 梦变成哆啦 A 梦，其实等同于即系比卡超变成皮卡超，系咪先？系啊， 啊正常系啊。 嗰个你又冇人去争取，因为佢系蓝色。 啊，台湾时未搞啲嘢啊嘛，唔系睇个时间。 唔系，因为佢系蓝色关事啲， 系嘛？ 今次這個東西為什麼會選這個，即是我說過團體為什麼選去做，因為它是黃色，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的。你信不信呢？ 是。 你信不信？我不是講笑，我講真的。 嗯。 因為比卡超是黃色的，是符合到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主題啊。 主題同埋他之旗。 他變了吉祥物啦，就是。 沒錯啦。你那隻東西衰在是藍色，剛剛跟他相反。所以他 那隻是由黃色變藍色的，還要是。 哦，即系哦，叮当仲衰添，本来系黄色变蓝色。 系啊，听人哋洗嗰个面变咗蓝色，变咗蓝底嚟咯。 即系本来系黄色就洗底变蓝色，啊呢、這个扑街啊，叮当。 系啊， 唔应该支持啊，叮当应该叫哆啦 A 梦啊。不过有人又搞笑啦，其实我嗰个搞笑嘅，有人闹到我其实嗰个搞笑，话咩唔好叫赵浩叫做咩话，叫做 变神揸鼓。 揸鼓系啊，咁就去呢个卫星三号照国嗰度去示威 吓，咪都有太极就太能系呢个咪 真咁样去回复，就话其实原先咧就系叫赵浩啦，即系最初系叫赵浩，后屘即系安乐嗰个 LT 版先叫战神揸鼓啫嘛，即系都系赵浩先系原本个译名啦，点会 系一调转啊嗰条？ 我觉得其实嗰篇嘢系搞笑嘅， 嗯， 我唔觉得系认真嘅，认真你咪去咯，你咪去卫星三号吓喺边噶？点去噶？有冇穿梭机啊？系咪？ 去咗之后点啊？点 都未起喎、 啊。系啊， 系咯，点算咧？摆到明系搞笑噶啦，嗰篇嘢，但系我又见到好多人好认真去讨论，我又觉得好神奇，吓好神奇，系啦。同埋咧，我仲讲多一次，揸鼓呢两个字，嗯、并唔系 TVB 当年嘅译名嚟嘅。 嗯。 TVB 当年咧，揸鼓系冇名嘅，佢就当佢同一般嘅。激激叮一樣，從來你有冇激激叮有冇名嘅？ 冇啊，係啊。 你睇蒙面超人有冇叫過你做任何嘢噶？ 冇，我咪走出去咁打，即係幾時叫佢啊？ 你班友自己叫佢做激激叮啫嘛？ 係。 佢冇名噶，咁佢正式個名稱咪就係桑卡戰鬥員咯，佢都冇名，其實唔係名嚟噶呢個。 係，佢字幕出嗰陣時候， 佢都唔係名啦，總之唔冇個名嘅。 係有稱呼俾佢就算啦。 所以呢個嘅揸鼓咧，日文都係有沙鼓呢個字啦，但係其實嗰時。在卡通入面咧，嗰只嘢被稱為智護軍嘅機械人， 嗯， 係只係有呢個馬沙揸嗰部咧，佢哋就將佢叫做紅瑞星嘅， 嗯， 所以紅瑞星馬沙除咗係佢自己一個，即係佢個 自己嘅朵 我之外，其實嗰部機械人嗰時無線係叫佢做紅瑞星嘅， 嗯， 係啊，所以嗰時我哋直接叫嗰只紅色嘅揸鼓，即係所謂佢哋而家叫馬沙專用揸鼓啊，如果正式嘅名稱，我哋係叫佢做紅瑞星嘅， 係。 因為嗰時無線係咁叫㗎嘛， 嗯， 即係等同於嗰時無線叫佢做高達，嗰個叫阿寶，佢叫馬沙啫。點解呢三個你就 get 阿 long 到？呢啲你 get 阿 long 唔到咧？連揸鼓呢個字咧，都係只不過係班模型，即係模型公司，即係嗰時出精密模型嗰陣，咁都要改翻啲名㗎。佢既然卡都冇，佢咪直譯個譯音叫佢就做揸鼓咯。揸鼓呢個字係環球改嘅， 嗯。 其实亦都系话叫咗个坊间嘅名称，就唔系电视台嘅译名嚟嘅。 吓 咁啦，系啦。咁一众嗰啲机械人咧，有好多亦都系冇正式嘅译名，例如嗰只魔蟹，好多都冇嘅。 唔系你话嗰个咩啡色嗰只圆咕碌嗰只叫 诶， 叫咩冻月魔蟹啊？嗰只叫咩？ 当时卡通片系冇帮佢改名。 冇名。吓吓。 咁但系咧，嗰时模型嗰啲人咪帮佢改名，咁你都剪咗个称呼佢噶，咁咪一系叫做冻月魔蟹，一系叫做长臂魔蟹咯。咁你嗰时都系用翻佢啲特征嚟去叫嘅啫。 系，跟住但系嗰一下日本变咗个龟霸喎，只嘢叫。 龟霸我恐防咧，系台湾嗰边传翻转头嘅。 唔知系咯，而家变咗龟霸嘅只。 边度传出嚟？总之唔知道。 唔知咯，我就见到啲人一见到只嘢，咁变咗叫佢 叫 龟霸。 叫做冻月魔蟹或者叫做。即係長臂魔，一嚟佢即係個前嗰兩個字加佢有特徵啦，因為手指伸長噶嘛，同埋佢喺洞穴度出現噶嘛。咁就係點解佢會叫做魔蟹咧？因為其實魔蟹就係水陸兩用嘅 MS 嘅稱呼啊嘛。 嗯。 咁所有水陸兩用嘅 MS 咪叫做魔蟹咯。咁所以其實好啱翻嗰時個邏輯㗎。即係雖然坊間啲人改，但唔係亂改嘅。但係咧魔霸就係亂改嘅，因為咧 你睇翻嗰時嘅配音版嘅邏輯啊，即係佢只要咁樣有佢一套邏輯嘅話，唔該你就算自己幫佢改都跟翻人哋先得㗎，大佬係咪啊？嗰、那個邏輯就係咧，嗰啲叫霸嗰啲咧，其實就 M A 嚟嘅。 係。 係啊。即係所以嗰只太空嗰只咧，鉛鑽嘅高達，跟住高達轉身一槍打爆佢嘴嗰只，嗰只叫巨無霸。 係。 系啊，咁跟住魔霸大家一定知啦，阿湯爾剛嗰嘅魔霸一定知啦，即其實霸咧係一啲巨型嘅機，就 M A 嚟嘅，先會用到呢啲字嘅，所以嗰隻嘢有咩可能叫做龜霸？根本就何霸之有，係嘛？ 而家呢隻熊啊，將佢改咗做熊仔，跟住出曬名啊！ 你邊做熊仔？你叫做熊仔，我反而覺得正常啊。咁 熊霸啊嘛，佢哋而家叫係。 咁你而家佢係以一隻熊嘅狀態，咁、那個霸字都係錯咯。我話俾你聽。 係唔知啊？佢叫熊霸咯，我哋一齊。 熊霸咧就係、是、天下漫畫入邊一個角色，係嘛？係咪啊？演員咧就千葉真一，嗰、那個叫熊霸。即係總之咧，呢啲咁嘅咩漢化呢啲譯名。即係我諗，我係早過曬好多人喺度嘈㗎啦。OK， 咁你話要嘈呢啲，我一定係第一個。OK， 不過如果你話你啲團體喺度碌卡啊、抽水啊、喺度騎劫嘅咧，我唔會同佢一齊玩咯。其實就係簡單咯，係啦。即係精神上咁，我梗係覺得，梗係要即係要。 咪跟翻佢之前佢喎，冇錯。 即係應該係跟啦。咁但係如果你從一個商業嘅角度，咁人哋中意出隻 game 話出多個中文版嘅時候，咁人哋只可以出一個中文版，跟住最多有簡體字同繁體字，即係你當嗰隻 DVD 你就明㗎啦。 係最多都係咁 樣。DVD 咁佢話啊，我哋有各國語言㗎，咁有冇中文先？哦，當然有啦。咁中文仲有繁體同簡體兩種添。咁 唔係佢啲 DVD 嗰陣時候有得揀，有陣時話粵語版嘅，佢嗰陣時除咗咩啫？ 即係點啊？即係裏邊寫嘅寫 有啲口語化啲字喎，有陣時會。 哦，咁樣係嘛？咁但係你會唔會細究就係佢呢幾個粵語當你有文語版，你會唔會細究佢個繁體、簡體同語版裏面嘅譯名咧？ 唔知啊，你本身有時啲碟去買翻去全部。 到底嗰隻應該叫黑武士啊，定叫做維德啊，定叫咩咧？ 唔知 Alpha 定咪伊哲龍啊？ 係咯 ，Alpha 應該叫伊哲龍啊，定咩？係咯，應該點叫咧？ 係咯，我嗰時碟翻嚟睇住好似伊哲龍啊。 嚇、啊，咁點算咧？ 係咯。 咁到底嗰隻叫 Gaio Gaiga 定係叫做咩呢？定係叫做咩話？佢叫咩話？咩我王乜鬼㗎？咩海？ 海牙啊？ 海牙係啊係啊，你會唔會咁叫啊？台灣咁叫㗎喎。 係我王海牙係台灣喎。 我就覺得香港嘅 TVB 好聰明地，佢冇將佢改個第二個名，佢照用英文去發音 Gaio Gaiga。 係啊，照讀過。 係，佢反而喺佢早期就蠢啦，用埋啲乜鬼嘢咩啊？嗰啲武器都改咗中文名啊！早期嗰啲咩天与地叫做咩名啊？叫做咩？ 风起云动拳咯、 啊！风起云动拳系 啊，佢但系佢临尾又冇啊，变咗啲名改英文嗰啲。 系啊系啊，唔系其实佢合体已经调翻做 Final Fusion 啦， 系 Golden Hammer 佢全部用英文嘅。咁其实你改唔到嘅时候，你用翻个原本英文嗱，有人对面我都细究嘅，佢哋话比卡超咧。其實是用英文譯出嚟嘅，唔係用日文譯出嚟，其實唔啱嘅。佢哋有人都話，即係佢哋有人話連比卡超都唔啱啊，都話譯錯啊。咁、其實呢個都唔係錯定啱嘅問題啦。 冇啊，你本身用咗個名，可能用咗個名冇個名咯。 你開頭用咗個名，咁啊全世界都咁叫㗎啦，咁咪算數咯。咁你有人話，咁啊即係集飛城市谷去㗎啦。咁你叮當鬼叫你咁多年前叫咗嚟叮當啊？ 系咁，你本身叫叮当咪叮当咯。 全世界都叫佢做叮当，咁咪叮当咯。咁有时系集飞城市噶喎，吓， 嗯， 咩叫做飞啫？名嚟啫嘛。 系呢个称呼。 咩叫飞先？即系你翻学，人可能啲同学帮你改咗个花名，吓，咁你学校个人用嗰个花名嗌你噶喎。 系。 吓，唔理个花名叫咩啦，通常都唔帮好听噶啦。 嗯嗯。 咁如果好聽嘅呢好聽就 OK 啊，即係叫哎靚仔咁就 OK 係嘛？英俊本身咁就 OK 係嘛？叫你做啲好肉酸嗰啲啊，通常都肉酸嘅你啲花名係嘛？冇好嘢㗎嘛？即係你點啫？你都係選擇性接受。喂，唔係咁，其實嗰個名係咪你正係你身份證個名？梗係唔係啦？ 嗯。 咁但 係 你班 friend 個個好 friend 啲 friend 都係咁叫你㗎喎。 嗯。 咁你其實都接受咗班人係咁樣叫你㗎啦，唔係就係咁識咁叫我嗰啲先係 friend 咩？ 啊，出面唔識嗰啲就叫做乜生啦，係咪啊？ 嗯，係。 咪係咯。咁咩叫集飛城市咧？個花名都飛㗎。唔通你出世叫呢個名字，身份證唔係㗎。咁佢咩同學呢個名點嚟？冇，有時候亂改㗎咋。有時候可能第一個印象咁，係咯。哦，長毛咁你長嗰時第一次見你係長頭髮咁，我叫你長毛。唔係啊，我而家短頭髮㗎喎。咁佢叫開咗長毛啊，長毛㗎啦。咁梁國雄議員會唔會踎監打剪咗個頭唔叫做長毛啊？ 係撐完啫，叫長毛。 咁啊，咁啊，黃毓民會唔會唔叫做癲狗啊？咁黃毓民叫做癲狗係因為佢扮過癲狗日報啊嘛，唔係因為佢癲啊嘛，你搞清楚個原因先。 係 係嘛？即係變咗，其實你叫開咪叫咯，有咩咩叫做集飛城市啫？其實有時就係咁噶啦，同埋你唔係飛嘅喎，你唔明點解人哋咁叫啫嘛？點解叫阿寶，點解叫馬沙，點解叫高達？你以為亂改㗎？ 嗯。 佢有另一套嘅漢化嘅邏輯㗎，你有冇了解過？ 嗯。 馬沙唔係咩會姓馬嘅咁？ 嗯， 因為漢化嘛，漢化就係佢係一家人嗰啲人就要同姓㗎啦，中國人名嚟㗎嘛。 係。 係囉。咁當然佢嗰時改嗰陣可能佢又冇特別理解個劇情啦，最初佢唔知嗰係假名啦。咁佢咪跟咗馬西姓馬囉，馬西就姓馬㗎嘛。 係同一個名 啦。佢話佢兩兄妹咁佢咪應該都姓馬。 係係 係。咁你點解嗰啲有湯義剛 佢嗰陣時整咗未講返後期未睇曬鬼 知。湯嘅點解嗰班有姓湯嘅明明殺比家係咪 是 點解姓湯？點解唔叫湯盈盈？湯唯係佢奇怪喎，希利亞佢叫湯希利亞咁啲咩？佢冇 唔係佢 冇漢化到喎，佢個名 字。係嗰啲咩湯鎮業啊？ 湯鎮業啊？咁點解啫？唔係因為阿湯金 係 就因為湯金有即係佢用咗個湯字，即係湯金個名字就咁譯翻嚟嘅。佢就當佢姓湯，跟住佢咪成班嗰啲仔女咪湯乜乜湯乜乜咯。 係。 即其實佢都係有邏輯嘅，但呢個邏輯唔係跟翻嗰、那個即係嗰個卡通咯。 嗯。 因為佢漢化咗，都咁咪漢化咯，大佬。 嗯。 漢化要將佢變成中國人名啊。 係。 咁你要理解，其實佢話係咪亂改咩？都唔係亂改嘅。嚇，趙軍嗰啲機械人全部都係啲魔字啊，啲咩？其實佢真係想強調佢係一個敵人嚟嘅。 是 即當然你現實上有故事，佢冇話佢係邪惡㗎，都係兩隊軍隊。 係，不過你做嗰陣時，你成日覺得打嗰邊咪整 個咁嘅形象。趙個名好明顯都係貶義嘅，好多人都唔知道趙其實係點寫嘅。 嗯 嗯。好多人咪寫趙咯。 係。 自己護住自己個趙。 係。 梗唔係啦，你讀出嚟係咪趙啊？咪我啲人都而家讀趙嘅喎，佢又識讀嘅喎。 係。 咁趙點寫㗎？ 佢跟翻個音喎，係咪？ 智户又唔係智户喎，完全唔同㗎喎，你讀 係 點解會讀智户嘅呢？ 係 其實咪就至極嘅智惡者嘛，即係厭惡嘅户啊。我嗰時睇呢個嘅香港電視佢係咁寫㗎喎。 嗯。 佢係寫智户軍係咁寫，我初都唔明咩寫咩智惡軍咩嚟㗎。 係啦，智惡軍。 我後面先諗啊，我唔係佢讀智户軍 ,ok, 即係佢就係讀智户軍囉。是点写的你知不知道 嗯。 你有没有了解过 冇必要的点。 不是乱改的其实啲名字。哈哈。即其实以当时来讲他啲名字是有当时的逻辑性的。 嗯。 喂冇人知道呢套卡片第时是会红极几十年的大佬只是一套普通卡片的他算是叫做有一些的他自己的一些脉络和逻辑的。 我算好的其实不是乱改。 馬沙老豆叫馬志翁㗎嘛。 哈 其實佢咪就係趙嗰個字嘛思昂㗎嘛。咁佢都叫返做志翁㗎喎。 嗯。 係囉。不過當然佢變咗姓馬啦。 係。 咁你話佢咪亂改我覺得佢有佢邏輯囉。 嗯。 即阿寶老豆都有。不過阿寶老豆都係姓李嘅。係 嗯。 李永添啊叫做。 嗯。 係。佢成船人啲人都有名㗎大家有冇了解過坐在上面那個道行那兩條友叫什麼名字那三個小孩子小孩女叫什麼名字有沒有問過 沒有啊怎麼會記得 其實你走去 Wiki 查一下我們已經加回這些所謂當年的名字來有沒有去查過 他理得他啊是 不他們就是說約定俗成都要講現在的人的約定俗成那就死得啦 他過這一代有第二些人的即是一朝天似一朝臣 即 一班人到一班人啦。 遲啲呢佢哋又唔知乜已經唔記得咗嗰套嘢叫高達啦。佢又唔知做乜叫咗第啲名嘅。 係咪啊？即係好似而家只探霧男啲人變咗叫木馬號咁樣，我聽到我耳都側埋。 係 咩木馬號啊？木馬就 白色基地號 啊！白色基地都 make sense， 因為本身叫 Y Base 噶嘛。 係 咁、啊、太空武艦就係當年無線名啊嘛。 係啊係啊。 咁木馬係點嚟㗎？木馬係召喚軍對太空武艦嘅一個暗號啊嘛。高達就叫白色嗰隻嘢啊嘛。 係。 係啊，佢就咁叫白色嗰隻嘢啊，白鵝啊。 唔知啊，佢哋白色惡魔而家佢。 唔係嗰時冇呢個名嘅，白色惡魔係後屘啲即係啲。好後先改嘅呢、這個名字，嗰時就咁叫白龍，佢哋成日，因為佢初初唔知佢哋叫咩名嘅， 嗯， 佢哋後屘先知佢叫根藤噶嘛， 嗯， 即係初頭一大半劇情佢哋叫咪白色嗰只嘢咯，咪嗰只木馬咯，佢係咁稱呼佢哋嘅，咁木馬點解召喚軍對佢嘅一個暗號啫嘛，咁你點解變咗做木馬號啫？嗰只即係好笑啊，大佬，我真係覺得真係。你唔好求其個 Y base 嗰個字第一個字好似個木字咁先得㗎，我唔該啦，即係你呢啲嗱呢啲就真係習非成是啦，大佬。 嗯 你話當年 TVB 嗰個梗唔係習非成是啦，咁呢個 TVB 嗰個咪就係你第一次進入香港，其實當年個人都係咁叫，係你中間啲人你遺失咗，已經唔記得咗呢啲名，係咪？等同於蒙面超人，係咪？你記唔記得佢個絕招叫風雷電啦？ 嗯 但好奇怪喎、哦，而家佢哋嗰啲配音版佢又叫翻做風雷電嘅、哦， 係 佢又唔係拉打擊嘅、哦，又 都係睇下寫嗰條， 又用翻喎， 係啊，睇寫嗰條友咧，即係點整嘅？ 不過佢又叫佢做紅大龍嘅、哦， 嚇 佢唔係叫配音版嘅、哦， 嚇 係啊，咁有啲又跟翻、哦，即 係 其 實係咁嘅，佢記得嗰啲咪跟唔跟嗰啲咪用曬，都係亂曬啊嘛， 咪就係有時記得一兩個名咯，就係、是、咁多，係 啊， 但係其他名字又唔記得咯。 是啊 是咯边有啫是咯咁你就係记得啲主角啊或者几样嘢啊咁样係咁多啦。 嗯 是咯。咁如果係咁咁个唔係叫做咩啦 ,Soccer 应该叫返做震弹波。係咪应该叫震弹波啊。係咯。 啲人全部叫 Soccer 啊。应该唔叫 Soccer, 应该叫返个震弹波啊。 哈哈。 点解叫 Soccer 啫嗰时係叫震弹波㗎嘛。 哈 咁所以变咗呢啲咪又係你班友自己又唔去记係咪呢啲你就 唔係佢唔可以查唔去記佢去到佢記得嗰啲咪要做喎。 咁你話 其他咪算喎都係咁㗎啦我成日見到即係所有人做嘢都係咁樣做法㗎啦。 咁你話捍衛㗎嘛捍衛咪你自己應該去做先啊。唔係到有一日人哋唔俾你用你先係捍衛啊。 喔、哦、正常係啊當老鳳㗎嘛唔係開頭。 即係冇人去唔俾你用呢你就自己放棄你就自己唔去查證。跟住自己求其咪我咪跟返字幕組是台灣做的大陸做的跟你自己跟的是你自己跟的、 嗯、 那些是你自己跟的是吧你字幕組不是台灣大陸的啦 是在兩邊 那這些你又跟那些譯名你又跟 嗯 那就是說如果比卡超其實是一套新的卡通片來的或者比卡超這個作品已經沒有做了、十年了那之前那陣人已經沒玩了 沒曬 十年後哇比卡超又拿回出來玩喎、啊、那跟住啲人呢就跟字幕組啦皮卡丘。 係。 咁就冇問題喎。 係係啦精靈係我嗰啲人睇喎。 精靈寶可夢咁就冇問題啦。 哈哈。 係咪咁咪你自己放棄囉嘈咩人啫。 嗯。 我就覺得係咁囉即係你即係我都好笑呀大佬。 咪一向都係、都係向佢個範疇嗰陣時咪咩囉都係咁㗎啦。 即係佢哋仲喺度拗話邊個先有資格走去你咪同阿王毅一樣一日穿咗個名㗎嘛。咪一樣囉即係你有冇資格啊嘛。你唔係中國人你冇資格去批評中國嘅民主啊係咪啊你唔係呢個比卡超嘅參賽嘅選手你就唔好去搞啲事出嚟等到我哋可能即係失去我選手權啊嘛。 嗯。 係咪咁人就鬧返佢哋轉頭啊嘛又係唔好為咗呢、這個即係有得玩就去漠視咗呢、這個呢、這個廣東話譯名嘅呢、這個即係俾人歧視呢個重要性多 Q 魚啦啦呢兩班人都 咁佢都係企喺佢自己個利益關係嗰度出聲嘅。 成班同我默書，你寫翻曬當年鐵甲萬能俠成套嘢出過嘅所有嘅人名、機械名 ，OK？ 哎呀，呢啲太舊 ，OK？ 高達啦，新啲啦啩。當年呢個叫太空戰士嘅高達 ，OK？ 是太空電視啦。 太空電視嘛跟我默返晒出嚟全人名表 ,TVB。啊、OK? 好啊，都系咁。 你就捍卫本土人命啦。 嗯。 系咪啊？ 冇啊，选择性啊，系咪？ 唔好讲啲咩比卡超呢啲咁新啊，对我嗰边有啲好新。系啊。 吓。 实在太新啦，比卡超。 系好新嘅，算系。 即當然啦，即你問事實上我梗係覺得應該叫比卡超啦，皮卡丘我都唔係覺得好順口，呢、這個梗係係啦，即意思大我一講嘅時候，你背後個精神啊，到底係乜嘢？ 係，梗為咗抽水而抽，定咩嘢？ 好啦好啦好啦，你話呢啲太舊咯，好似唔係好公平係嘛？我係嗰個年代，我梗係好清楚，佢哋冇經歷過嘛。好，好似你啱睇完套叫做 Batman v Superman 咯。 係。 我查翻曬裏面嗰班人，香港係點叫嘅？係咁多啫，嗰度唔係出咗好多個人啫。你同我查翻曬出嚟。我唔要再見到咩水行俠、咩神力女超人 ，OK？ 咩鋼骨？咩嚟？ 哦，係啊，鋼骨呢個好似真係用呢、這個，因為係新啲啊，呢條友係嘛？ 嚇？ 佢用咗我啲名嘅，好似係真 係。呢啲咪大陸名咯，台灣名咯，即係總之就係唔係廣東話名咯，係咪啊？係咪先？嚇！唔係，但係正義聯盟啊，呢啲啊係嘅喎，係嗰時香港改嘅喎，點解呢啲佢？ 但係都係一向都係選擇性幾個名出到嗰啲，咪其餘嘅其餘全部都係邊個整嘅，全部跟人啊嘛。 跟人。咁呢啲搞翻清楚先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即係嗰幾個譯名啊，簡加勒。簡加勒佢好似都 OK 喎，都仲知喎。 嗯。 卡劇。咁波星叫咩？ 叫咩？佢本身好似舊啊，我真唔知道。 你話要本土啊嘛？ 我都係記住佢英文喎，我個音嘅啫。 佢而家梗係唔係用漢化名㗎啦。 吓。 係啊。佢哋而家叫佢做咩話？Boost Wing 咩話？叫佢點樣？咪直譯咯，咪當英文名咁譯咯。 唔叫韋布斯啊？ 嚇、啊，唔係，梗唔係咯。佢哋成唔係用漢化叫㗎，佢哋用英文當英文名叫㗎。係 咪？嚇、 啊，唔知咩布斯咩榮乜咁嗰啲咁咧？我唔理佢點啦，即係佢咁譯㗎嘛。咁點解嗰個叫簡加勒咧？簡加勒係中文漢化嘅名嚟㗎喎。 唔知啊，都一時一樣喎，成日都係咁。 嗰時。Adam West 在麗的的版本叫做溫布西 嗯 是啊有沒有聽過 沒有啊哪有 那就做回這些功課 fair 是不是這些很永恆的正義聯盟是不是為什麼這些不去捍衛啊 我、哦、不知道他沒有間公司突然間整個中文版去變成中文是這些名字、 哦、那就是 你要突然間即是這個、DC 啊或者這些華納啊啲出嚟話啊，即下次咧就要統一中文叫法， 係啦， 係咪啊？ 係啦， 神力女超人， 係 啊，水行俠 嚇， 咁你就 Marvel嗰邊咩蜘蛛人嗰啲啊？ 蜘蛛人係啦，唔準叫蜘蛛俠嘅嚇，因為蜘蛛人係 man， 係 唔係俠係嘛？ 係啊， 係嘛？鋼鐵人係嘛？ 唔知啊，叫 X-Man 咧。中文唔係咩叫咩叫 X 戰警啊！而家台灣 啊，警係唔係咩？而家唔係咁叫嘅咩？香港叫咩 啊？香港冇中文啊！佢哋 變種特工，香港叫做 變種特工啊！唔關冇嗰個名。 咁但係當年呢個卡通叫咩嘅？ 嚇！我記得亞視嗰時出個字都係 X-Man 嘅喎。 佢直接叫 X-Man 噶嘛？ 係咯， 係咯，咪咯。 咁係亞視嗰時 X-Man 啊，直接出個字。 戰警啊！ 哇！台灣咪 X 戰警喎， 嗰只嘢做咩？係咪叫金剛狼 咧？台灣係叫金剛狼嗰只。 我見香港啲人都咁叫㗎。嚇！嚇！香港啲人都咁叫，金剛狼係啊。 唔知呢啲選擇性㗎嘛？佢睇開我都跟住。 阿 Cycle 叫咩啊？獨眼咩神話？ 唔好似台灣係獨眼龍啊，好似啊。 係唔知獨眼龍定叫獨眼咩神咁啊？即係總之係獨眼。但系咧，香港系叫雷射眼嘅， 系香港雷射眼嗰时，因为套戏做嗰阵时台亚视嗰时都系雷射眼。 Storm 系叫做暴风女神，因为系有我谭咏麟只歌。 系嗰时系暴风女神啊！ 我唔知道台湾系咪咁叫，但系香港系叫暴风女神。咁你呢啲可唔可以搞翻清楚？ 亚视做嗰时阿张贵好似叫阿珍嘅喎，就系咁叫。 叫阿珍。 系咯， 系咪姓林？ 而家无端端又变咗灵鸟啊！ 系咪姓林噶？ 唔系啊，但系好似而家又变咗佢哋系灵鸟啊！ 哦，唔系叫林阿珍咩？ 唔系， 我好人林阿珍系阿凤凰啫，系咯。哦，咁啊，话阿 X 教授就系叫 X 教授， 直接 X 教授 叫。咁佢个名咧？冇名 字，冇佢成日近少少讲佢名嘅嗰时，系而家成日先噏佢名啫，成日叫佢好少讲佢哋嗰个名嘅。 咁咪磁力王定系万磁王咧？ 乜磁力王啊？ 系啊。咁如果佢 系台湾先万磁王啊，好似话 叫做万磁王咯。 定大陆我唔记得咗，而家先万磁王。 咁跟住咧，去领事馆嘈啦。 唔知啊，佢做一个译名一统一咪要嘈啊，唔统一就冇事啊。 唔统一佢就自己啊跟佢叫万磁王啦。 吓唔知啊，即系佢有啲咁嘅金刚狼嗰啲啊。 佢人哋總之一日個公司冇話監你咁叫佢，佢就調翻轉就自動波跟台灣叫法。 嚇、啊！唔知啊，睇咁啊，中意就叫邊就叫邊啦，冇所謂咁啊。 謀咯，即係你呢個咁嘅所謂本土係噏嘅。 嗯、 啊。我就由頭到尾都叫你班友搞翻清楚香港啲營名，我低温嘅咁講。OK、啊。算啦，算啦，冇意思嘅，係咯，即係總之都係。边个出到风头，边个叻，系嘛？ 系咪而家上电视赢晒咁啊？ 即系所以我哋做八年系嘥紧自己时间，我越嚟越觉得 吓。唔系开始讲，咪我哋去日本领事馆门口做节目。 嘢我哋八年嚟不停咁讲，就我哋就喺度即系对牛弹琴，傻嘢做翻我哋傻嘅。系啊，咁执着做咩啫？系嘛？系啊，系、哎、下次系啦，不如系啦，我哋开始去啲领事馆门口做节目啦，不如系嘛？ 是 喔。是喔。好吧。日本你自己门口做节目应该今集应该是。是喔。咦做咩几条傻佬得喺度做咩冇我哋做节目啫。跟住有啲人嚟访问咦做咩喺门口做节目冇我鍾意。我鍾意。 阻住啲日本领事嗰啲车出嚟喎。 唔得得唔得。是喔。是喔。点解呢 即係有见报喎。 因为我哋今集系讲比卡超译名问题㗎嘛。我唔系示威喎 ,sorry, 我唔系阻住你咩唔好意思。系你行先吓。我阻住你唔好意思阻住门口出入。系唔好意思我唔知道。我想博上去啫嘛，你唔喺領事館屙督屎啊，都會人訪問你噶啦。 嗯， 係咪你試下，你試下入邊領事館屙督屎啊嗱，睇下電報啊。你使乜去嗰度抗議乜嘢批圖啫？唔使噶，你喺佢門口，總之有啲奇怪行為，喺度大嗌大叫，除褲。 跟住佢捉你嗰時話咩個原因，你咪噏出去原因咪得咯。 原因就係我要做特首，係咪？原因就是平反六四，呢个人管领馆咩事啊？唔关噶，我博上报噶咋。 系啊， 系啊。 我呢个屙屎即刻上到报，可以讲到嘢，啲新闻会报我个理念啊，我个诉求啊。 我诉求，我爱上户彩，我要见上户彩，咁啊叫日本领事馆安排，系嘛？得唔得？得唔得？吓、啊，我要同上户彩食晚饭，得唔得？呢、這个诉求得唔得？吓、啊，都见报噶。都唔見報啫，實見報，見報因為你呢個行為啊，見報因為你攞隻碟鏟啲蝦翻嚟食啊，都見報噶， 係， 係因為你爭取成功咩？ 嗯， 算數啦，即係我覺得呢個話題咧喺今個禮拜可以擾攘一星期咧，我都已經覺得好，真係唔係，即係我都覺得咧，我哋可以收工噶，即係其實咧，你就算講咩都好咧，你都唔夠一啲即係將啲嘢政治化呢樣嘢。 就係、是、我都講咗話。本身是呢啲最出嘅香港，又唔使要明星啊，得政治明星嘅嘛。 咁今日咁啊，咁其實睇下套忍者龜唔好睇，我哋應該美國領事館門口嘈啦。因為拍成咁嘅忍者龜都唔完全又冇打功夫係嘛？ 我咪同嗰啲咩樣咪偏化對超人唔好睇，咪又嘈啊，聯署嗰啲啊嘛。 應該去美國領事館啊！ 系咪嘈佢话转导演啊？要 佢哋太理性啦，仲去联署去华纳，去美国领事馆应该系咪？去美国领事馆门口嘈，哇！嗰个蝙蝠对超人拍成咁，系嘛？ 系换导演啊？ 换导演要求咁样，咦？关我美国领事馆咩事？我个博见报噶咋？系啊， 系啊，因为多人知道话套嘢唔好睇，要转人啊嘛，俾啲人知道 系嘛？ 多啲人知咪成功咯。 美國嗰啲影迷就應該去白宮係嘛？係咪先？去嘈下奧巴馬係嘛？ 嚇！趁佢仲未走之前嘈下佢嚇。 奧巴馬都話佢係，我都覺得今集唔係幾好睇啊！我會做嘢㗎啦 ，OK 啊。 大家走啦，走翻屋企啦，我 get 到噶啦 ，OK， 我会同嗰个华立倾下噶啦 ，OK， 系转头掉咗你封信咁咁啫嘛，系咯，我谂奥巴马 Star War 有兴趣啲吓，超人飙佢就麻麻地啦。咁 anyway， 即系我觉得真系好荒诞咁，但系大家又好似好著弱，咁系咪即系我哋都系功成身退嘅时候咧？系咪将呢一个？即係呢啲工作咪交俾嗰啲政治團體繼續搞囉。 嗰啲世代唔同啊。 咪等佢哋繼續去講科幻片係咪去抽水去解釋俾你聽 PPOP 呢第三集呢其實係講緊香港選舉就應該投佢哋一票。 係。 係咪 所有嘢都關佢哋事。 呢度憤怒料呢就係喺度暗諷緊中國就真係好似俾生意你做。係咪佢哋係咁解釋㗎。 咪係咪全部都關呢啲事 喎。嗰啲豬㗎嘛嗰啲豬其實咪中國人囉。 嗯。 係咪佢冇 key 入皇帝個樣上去啫嘛。 嗯。 係咪即係佢哋嘅解釋啦唔係我話係呀 ,ok? 嗯。 咁你鍾意聽呢種咁樣嘅解釋。 我係佢覺得好啊。 咁我哋其實係咪應該唔好再做呀我有時真係好失望㗎我覺得。 嗯。反而抽呢啲反而啲人就鍾意啦。 真係我好失望啊！即係做咩啫？我咁辛苦去諗下啲戲到底，其實後面當然仲要辛苦係要揾料嘅 ，OK？ 淨係諗就唔辛苦 ，OK？ 去抄一啲嘢，但所以呢排我好 hea 㗎，我同佢講，係啊，呢排我冇乜㗎，咁嗰一嚟我睇唔到嬲到戲 ，OK？ 即係冇㗎，真係好冇意思嘅，即係做到好冇意思㗎啦，做到好冇意思係因為其實除咗講政治以外係冇咩好講啊。咁我哋改我個名啦我哋就下一集開始我哋政治全面睇咁會唔好啲就開始講時事啦唔再講。 將所有戲都關政治將佢拉入去。 我哋唔講戲我哋就開始轉。 我唔係將所有嘢拉入去咁樣啲人改一改嘛。 總之個主 crossover 嘛。即係所有新聞係咩都關政治嚟。 係咪下集開始我哋講政治好唔好講咩嘥快嘥氣香港有嘥快我真係批個頭俾你。 我咪嗰啲嘥快都係關政治㗎要。 係囉香港超級英雄咪做咩㗎反政府㗎嘛。 係囉抗爭㗎嘛全部都要。有咩唔係關呢啲事。電視廣告乜差所有嘢都要關呢啲事 㗎嘛。咁係咪做落去冇意思 嗯。 係咪係咪時候我哋即係都差唔多啦。 就好咩喔見到就全部都關呢啲事啲嘢唔可以開心心做啲係永遠係關呢啲事。 即係講戲唔可以真係講返套戲係咪 係 呀。唔得嘅。佢爭取一啲動畫上面嘅權益唔可以純粹爭取動畫嘅權益係又要拉去政治化。咁至係嗰個做法咁先至有人支持。 嗯 好咁咪俾交俾你做囉。咁大家既然咁交俾嗰啲人做囉做乜我哋做啫。唔使我哋做啦。係咪係咪下禮拜冇㗎啦係咪係咪下禮拜冇三位全面睇㗎啦唔需要啦嘛。我交俾大家決定啦。 政治全面睇啊。 我交俾大家決定啦好唔好咪真係好冇意思㗎做到真係好冇意思㗎係呀。純粹開心心去睇一套好睇介紹俾人又俾人嘩問候曬老母。 係。 你係我你做唔做啊啊 係辛苦啦。 係咪啊我睇完到嘩嗰度 Circle 啊對叫 Circle 啊。嘩我都好睇喎劇本寫得好喎但係又冇明星啦一個景由到尾一個景啦。 冇特效啊冇政治。 冇特效啦啊唔係政治有啊佢反而有啊即係佢係講公投喎。 唔係但係啲人睇得明白啊呢啲咁樣佢話公仔馬槍嗌曬口號先得過。 佢以為玩有獎遊戲節目。 佢要嗌曬口號先得過佢嗰啲暗中講嗰意思睇唔明喎啲人做咩。 有心嘅朋友自己搵嚟睇叫 Circle, 我唔記得香港譯咩啦圓圈啊。 唔記得錯喎真 係。係咁佢係直譯嘅咋大家搵嚟睇好好睇。一套好簡單但係呢佢係差唔多 one shot 落咁滯就係講嗰幾十人醒咗自己就企咗喺一個周圍漆黑但係每個人個頭頂有個 spotlight 嘅一個地方。咁初初佢哋醒嗰陣梗係亂唔喐想行啦。咁點知呢就無端有啲雷射就射死嗰啲喐嗰啲人。 嗯。 啊點咁初初梗係冇人知咩事跟住終於有人嗌就話 唔好乱喐，唔好乱喐，企定，你手唔好手舞足蹈。佢话咧，有人终于睇个 pattern 就话咧，原来咧系咩事咧？就原来佢系用佢嘅手嘅动作咧，系做紧一个投票嘅，即系话咧呢间房入边所有人咧，你系有权投嚟紧边个人俾个雷射射死，即系俾个电射死啦，唔知系雷射定电啦，总之有嘢劈嚟 ，OK？你就不斷幾分鐘就要做下一個決定，下一個係邊個死？咁即係話咧，呢個遊戲咧，佢哋後尾就理解到就係咧，只有一個人可以生存嘅啫，即係就最尾嗰個人就生存咯。 嗯。 咁你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成為最尾嗰個生存者咧？咁呢套戲好正，每三分鐘都死一個人嘅，正唔正啊？ 係啲人中意啊。 咪應該係啊，係咪啊？但係冇明星。冇警，甚至佢唔你唔可以话一个警，因为嗰个警系黑色嘅，即系唔系警啦。 系就见到啲人喺度， 见啲人企喺度啦。即系其实佢系一个舞台剧咁嘅，你当，不过用电影拍低咗。我觉得非常之正，同埋佢个比喻非常之好。就喺你呢咁嘅情况之下，你会点做？ 嗯。 咁有人就会利用个出口术，就去等其他人咧，捞第二个人死先，就唔好捞自己。咁所以啲人就梗系会会 spare 咗嗰啲细路啦。女人啊， 富裕啊，系啊，正常。 初初有人仲提出咧，就系话咧，不如等啲年纪大啲嘅人死先，因为咧佢哋反正都就嚟死。 嗯。 咁佢就唔知定咗喺五十岁以上定唔知几多岁以上嘅。 嗯。 咁初初佢哋亦都真系咁去执行嘅。咁但系去到后屘有一个去到佢差唔多要死嘅一个大年嘅人，佢就开始出声话反对啦。咁点解我哋要死先咧？好正啊！香港呢套嘢咧，直情咧，佢提出咗好多嘅社会议题，其实非常政治。同你讲呢套戏， 嗯， 如果你睇得 系人性嗰啲虚伪嗰啲， 非常政治，非常人性虚伪，非常正。所以我觉得呢套戏非常推荐，但我嗰个礼拜唔敢介绍俾大家。 香港啲观众大部分睇得明嘅，佢一定要讲到出口嗰啲。 其实都讲到好出口㗎啦，不过我都觉得佢应该睇唔明啦 ,ok? 不过呢套嘢呢我介绍返俾我哋资深嘅，因为今日可能我冇下一集㗎嘛。 嗯。 我同大家讲啊，以后我唔包保我哋下礼拜仲会做。 嗯。 随时每一集都系最后一集 ,ok? 我真系做到好冇意思。同埋我自己亦都真係唔可以以前咁個禮拜睇到戲㗎嘛。 嗯。 咁個意義在邊度呢我做咁多年啦，今日嘅香港社會仲需唔需要好似一個我哋咁嘅節目呢？我哋呢個節目可能喺八年前係有我哋嘅作用嘅。我相信都令到一部分人認識多咗科幻，咁但係八年後到底仲需唔需要我哋呢？八年後需唔需要科幻呢？香港需要科幻我而家都好大個 question mark， 我自己都。 嗯。 即等同於我已經唔覺得中國人需要民主，係需要民主㗎嘛。 哈哈。 都唔可能㗎，香中國人唔會有民主㗎。OK？ 嗯。會有民主。睇啲人啲做法就令到知道唔覺得應該嘅反應。 你 真係慘。 你慢慢就會體驗到即係徒勞無功嘅一路做嘅嘢。係啊。咁你仲 會再嘥成去做落去？即係咩？我唔係要回報啊，咩回報啫？就算香港有科幻片，香港終於創出一個自己嘅路線，關我咩事啫？咁咪都係嗰個導演嗰套戲賺啫，係咪？ 嗯。 我都係戥佢開心啫，我冇著數㗎。佢唔會分豆領票房俾我㗎喎。會唔會嗰個導演話：哎呀，原來啊，佢都係以前讀書啊，聽我哋節目，所以先至會開始想拍科幻片。就算佢咁講都好，佢會唔會分一斗領嘅票房俾我啊？都唔會啊，係咪？ 唔會啊， 係咪？咁我亦都唔係為咗個斗領，不過我諗我好難見到呢一日囉。 嗯。 係囉。即係羅明珠都走咗啦，其實我哋都係差唔多嗰啲年代嘅人，我都唔知幾時到我撞車死，我幾時死，係咪？即係就算我話我呢個節目會永遠做落去，我唔知我幾時會死㗎嘛。所以我都唔知幾時會完㗎。所以我唔會 promise 大家囉。即係其實講真都已經去到一步，就係做得一集多一集㗎啦。係啊。即係其實我哋喺咗呢個狀態一段其實唔短嘅時間。 不過我今日話俾大家聽啫。 嗯。 即係我哋都係做得一集得一集嘅啫 ，OK？ 咁我亦見唔到我哋有好大個團隊可以即係去，即係當然好多謝即係一路支持我哋嘅聽眾啦、啊，如果幫我哋即係做咗一啲部分嘅後期嘅嘢啊，咁樣即係當然係好感謝大家，即係但係問題我哋做主持前線咧，真係老實講好唔夠人嘅。 嗯。 馬仔根本係一個放假嘅。哇，其實而家講到過大鐘嘅啦。 過大鐘啊！我要求鐘。 要約咗人。咁都冇辦法，因為今日講忍者龜，講呢啲 topic， 咁又好似唔揾翻馬仔翻嚟講，亦唔得。咁你話其他即係客串嘅主持當然都好多謝，咁但係大家又唔係真係個禮拜都可以，即係唔係話嗰個禮拜馬仔唔得喎，就一定其他人得㗎嘛。但係約時間都唔係咁容易，係咪？ 嗯。 咁到底我哋仲有幾多條件繼續做落去呢？係咪？咁你揾主持，我揾外邊嘅，第一聲就問你有冇錢，咁梗係冇啦。OK？ 嗯。 咁你到底我哋仲有咩條件繼續做落去呢？咁我又自己以為我可以呢幾年裏面總會可以搞返個基地出嚟，咁就會有可以好似以前咁會做得返起，但係我又似乎睇唔到呢一個期，因為睇唔到香港有咩樓市嘅大幅度下滑，係咪？即係跌10%已經係好盡啦。睇唔到有啲咩租金上有啲咩可以做得到，即係我哋想實現嘅一個。 買唔到快租咗嘛？你話 咩話？ 啲樓市跌翻到睇實個市唔買住，跟住翻嚟租聽走咗去租啊？ 係咪咁租金都的確有跌咗嘅，都有嘅，唔多咯。 嗯。 即係 not 即係你打個95折俾我，我都仲係俾唔起啊嘛？你明唔明啊？ 嗯， 系咯，半价嘛，大佬，我净系俾得起。 嗯， 咪咁就半价意思，即系可能系我哋嗰时初嗰阵嘅租，即系事实上其实系因为啲楼市起咗几倍。 嗯， 其实系，即系咁，即系你即系要跌到残啊，咁其实根本冇可能咯。 哦，如果跌到残嘅话，嗰时经济好差咯，香港真系，到你翻嚟嗰时啲人走晒啦，系啊。 即系我可以有个地方去做我哋嘅基地嗰阵，嗰阵可能香港已经冇人啦。 系啊，走晒嗰啲人要， 啲好似丧尸发生咗咁咧，嗰啲咧，啲人 咪剩翻我啲去丧尸咁样睇下嗰啲 人，升机啊，快啲接埋我走咁啊，系啊，系啊，即系街度就好多嗰啲丧尸行下行下啊嘛， 啊系啊， 咁我哋孭住几把剑啊，揸晒枪咁喺度做节目系嘛，系嘛，系咪咁啊？嗰阵就有机啊，系嘛，嗰阵认真科幻啊，真系吓，本身已经喺科幻嘅世界我哋啊，咁所以都。我唔敢講咩啦，係啦，即係不如同大家講聲就係，即係我唔敢講，即係邊一集係最後一集啦。總之隨時發生啦，係啦， 嗯， 即係你話呢個做十年呢樣嘢，就即係應承唔到大家啦。即係我只不過係做得一集就做多一集，就係咁咯。 嗯， 係啊，我唔敢講任何嘢啦，因為我哋以前嘅資源一係冇權講任何嘢，係咪？即係你老實講，馬仔嘅時間都唔多嘅，工作好繁忙，係咪？ 嗯。 係咯，馬仔又可以做多幾耐呢？又係咪可以永遠咁做落去呢？咁總會 係尤其喺夜教嗰時候，我又要整到啊！如果係 咁，到底有冇其他主持可以頂上呢？或者有冇其他主持甚至可以代替我哋啊？即係個節目繼續做落去，但係唔使我哋做，一定係我哋噶嘛。其實好多老牌節目都轉咗幾陣主持人㗎啦。 嗯， 即係可能得閒換幾個，得閒換幾個咁樣咁換曬咯。咁當然好奇怪，啲舊嘅主持人都開第二個節目，又唔知咩又得啦。咁可能佢嗰啲係純粹意見不合啦，唔係因為個即係唔係因為冇時間或者 係另起爐灶咁啊。 唔係嗰啲問題啦，你嗰啲係分拆啦。咁我哋又唔係因為問題，我哋真係冇人。OK， 嗯。 咁好多人成日以為咁啊咩有咩貨金，其實你覺得呢個真係錢嘅問題？ 嗯， 真係錢嘅問題。 应该唔系， 即系话如果我哋有钱嘅话，就可以请主持系咪啊？你即系你咁嘅意思？ 啲人咁嘅意思啊？ 即系系咯，佢哋即系咁嘅意思系咪啊？ 哈哈！ 即系如果我可以一集攞几皮嘢出嚟，揾一个人做一集，郑裕玲都请到嚟做，哦咁系，你冇讲错嘅 ，OK？ 吓，你要陶杰有陶杰，郑裕玲有郑裕玲，你要边个都得。如果你可以出到咁嘅钱，即系讲钱嘅啫嘛，咩都唔得啫。我阿都姐即係兩皮嘢一集都平啦，就20萬一集，仲唔 如果你話錢睇解決嘛，我揾到水行，揾到水行，我開個，我直情自己開個台都得啦，係嘛？唔係即係網台，即係網台唔使攞牌嘅。我可以開個台大過而家嗰啲大嗰啲都得。如果我有咁嘅錢，乜到時我又其實唔知係邊條水喉射緊咯，又係政治咯，一定 係 一定我背後唔係 soccer 都係一定係咩噶啦，一定有個大組織噶啦。即係變咗咁啊！咁變咗即係其實唔係錢嘅，就唔係錢嘅。即係但係你話大家攞個心出嚟去做節目，其實好困難嘅，真係好困難。即係有幾多人係你可以每個禮拜真係咁樣去，即係實情要好似哇，好似有個搣咗一個承諾咁樣每個禮拜去咁樣做，真係我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啊，係咯。即係如果唔係，我哋都唔會行到呢一步，揾阿德打啊、夏木貝咁。即係因為佢哋點解？因為佢哋係即係有做開啦，夏木貝有做開節目啦，德打又寫開影評，即係佢哋容易啲可以去即係接手到啊。咁但係佢哋係咪又可以？其實我不如俾一集佢哋做，我都放教同馬仔放得唔得？似乎又好似又唔得，係咪？ 嗯， 係咯，係咪啊？咁同埋似乎佢哋都係比較中意電影嗰部分。咁其實今日禮拜我哋都冇講第啲嘢，本嚟話諗住講下甲鐵城，話講下嗰個無線嗰套，而家都冇啦，講下咁耐，我諗 夠鐘啦， 都唔講，過曬鐘，其實馬都要走。 係啊，我係啊，夠鐘。 咁所以變咗都，我都想將個事實講俾大家聽咯。咁如果以後都仲係，其實即係唔係講聽眾，即係成個大趨勢都係所有嘅節目其實唔政治冇得做嘅，咁我哋咪考慮應該退出咧。即我哋極其量係去花生一下啲事件 ,ok, 但原來都唔夠嘅。 嗯 係啊。 要就又變咗支旗嘅要。 要咁先得。咁樣就我哋做唔到㗎喇喎。你當好似一百毛咁我搞下笑咁即係咪即係攞去花生一下啲嘢我哋都有做啊係咪原來都唔得嘅。係啊都唔夠。唔係你除非做到一百毛咁有埋個台咁有片拍搵啲女咁咁就得咁就得。 係你有啲人咁走出嚟咪得囉。 咁就得係拍啲搞笑嘢咁花生下啲嘢咁咁就咁我哋又冇啊。 嗯嗯。 我哋一百毛一條毛都冇啦一百毛。係咪點做啊唔係即係大家唔好成日一跳又話咩諗錢啊又咩貨金啊。欸、你唔好俾嗰班友洗腦啦嗰班友梗係要貨金啦。我哋唔係要貨金啊。我哋要義工的、 嗯 啊、不如講清楚啲啦我哋要義工 ,ok? 即係其實我哋都係義工我哋自己都係義工嚟㗎做咩啫咁我哋而家冇人手嘛咁你要義工囉但係義工你係要有 make commitment 囉即係你係諗住幫到我哋喂你會唔會做全即係全職主持意思梗係唔係真係全職意思即係喂你會唔會你預咗好似我哋咁差唔多個禮拜要做嘅。咁大家盡量打偏更咁樣咁可能你做個禮拜做個禮拜咁得唔得可唔可以可以咁我哋當然絕對可以 run 落去如果唔係我哋幾時係最後一集我講唔到俾大家聽囉。隨時今集就最後一集囉。希望下禮拜仲見到大家。冇呀真係冇呀真係冇呀我已經做到冇呀真係。唔係你好多人就會諗呀唔好灰心啦 ,Task, 唔係灰心呀都唔關事我唔係灰心呀喺好事實上真係 run 唔到落去呀。大佬又唔係錢喎好多人又諗錢唔係錢啊大佬啊。 有冇人做係。 有冇人做先得架我有錢都唔得有人做嘛大佬你話咪你一你有錢就請到人你好多公司有錢都請唔到人啊。咁除非我就係學頭先話我啲錢多到你兩萬都唔做我俾廿萬你做唔做咁梗有人做㗎。 嗯。 你條水喉大到咁啊梗係得啦。 是现在反而是有啲啱啱即是怎么说啱啱位置是没人做我公司是这样。 即是我都讲过啦你就拿两嚿水居马费找人做一集其实都是太少钱了嘛。 嗯。 是不是啊好啦那我两千蚊一集有没有人做啊 嗯。 那可能就好啲是吧都是好啲的喎。是啊都是好啲的。又唔抵佢嗰個人有質素嗰個人有咩能耐喎你只係搵到一個叫做係人嘅人出嚟做咗喎即係你啲人出嚟開咪都咁辛苦 係咪？ 嗯。 係咪？ 係。 係咯，咁啊，北打同阿夏目貝其實算係外援，我喺我嘅定義，因為佢哋其實係佢哋自己有做開自己嘅嘢，咁只不過可能佢因理成變啦，即係如果北打就因理成變，因為佢本身都要寫影評都要成嘅，咁佢又睇戲嘅，即係佢唔係專登為個節目睇噶嘛。 係，佢有個渠道俾你咁樣。 當然，因為有啲戲就因為我哋節目佢專登睇啦，咁有嘅有呢個成分，但係佢唔係話完全我本來就唔使追新戲嘅，我本來哇為咗節目先追咁就冇意思啦，係咪先？佢本身都要睇第一輪電影，咁所以啊，不如睇下佢又幫唔幫到手啊？咁唔係當然好幫到手啦，電影嗰部分。咁，但係我哋唔係就講電影㗎嘛，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嘢要講。咁其他要講，咁似乎又未至於佢哋會好 follow 得到，因為你叫佢講其他嘢，你即係叫佢又要睇埋啲劇，又睇埋啲卡通咁，佢邊有咁嘅時間啊？咁人哋有仲有工要翻嘅，大佬明唔明啊？大家？咁你變咗我點搞啫？係嘛？我唔識搞啊！大家諗條妙計嚟啊 ！OK， 我啊諗到盡啦。OK， 係嘛？即係唔應該講嘢，我都講埋出嚟啦。OK， 嚇，即係我哋係行到盡頭噶啦，同大家講。其實，嚇，即係如果而家我哋唔係咁樣搞而家呢個變嘅方式咧，其實我哋已經執咗噶啦，同大家講。嚇，就係咁。係啦，咁就交俾大家決定啦。咁冇嘅，我哋又冇，我哋唔可以點㗎。咁我哋做到一日，我哋都做唔到落去，我哋咪最後一集囉，係咪先？唔係，即係我哋唔會知㗎。我哋嗰集都唔會知。可能下個禮拜我唔得啦，你又睇唔到戲啊？我哋冇睇。哎呀，我又冇睇到，唔算咯，唔做囉。唯有係咁嘅啫。 嗯。 咁啊點啊？咪點啊？ 冇啊！ 係咪啊？咁啊拜拜咯。咪我都冇辦法，我都盡量㗎啦。點樣啫？可以點啫？ 嗯。 係咪啊？即係講到尾係咪大家都係其實都係因為對科幻對即係好多呢啲嘢我哋只有興趣有愛好係咪希望同多啲人去分享希望話俾多啲人聽其實科幻咩一回事係咪再奇想啲就希望香港有科幻但係有咩用啦即係以我哋咁微小嘅力量根本做唔到咩出嚟係咪即係我甚至乎想過我哋會唔會自己成立一個會去推動呢啲嘢咁但係呢一切嘥氣啦！你都先有個地方先啦，唔好講第二樣啦。 嗯， 係咪啊？即係香港地就最緊有個有個有有個基地啊，係咪？你首先有個基地先啦，你邊度都好啊，係咪？好多會啲地啲會址都係好騎呢，好刁轉嘅啫，但係都有啊嘛。我哋有冇？唔係我唔介意大家即係捐一個地方就俾我哋做會址㗎，可以㗎。有冇啊？大家冇啲好即係好唔要嘅地方，冇好唔等使嘅地方，有邊間村屋咁有冇啊？有冇啊？有冇啊？會唔會啊？會蒲台島嗰度有個地方咁啊嘛？我哋咪起個整個基地去蒲台島咯，係嘛？有冇啊？有冇先？即係我哋嗰個復仇者基地喺蒲台島嘅嚇，哇！真係好符合秘密基地嘅原則啊！呢個真係。即係我唔知啊。OK， 即係總之唔可以再 promise 大家。任何嘢啦 ，OK， 因為已經講到係， 嗯， 好冇意思啊，真係，係， 係， 即係所有嘢都係政治，政治，政治，咩都係政治咁，咁點解仲要做科幻節目啫？ 政治節目啊，啫，請問， 係嘛？ 所有嘢都係掛羊頭賣狗肉喎，而家。 表面上係一個打機嘅節目，其實都係一個政治節目。表面上我係教煮餸，但係都係一個政治節目。喂，直情個咩事？周星馳啊？007啊，國產007啊，表面上呢個是一隻皮鞋嘅，其實是一個蘇跑啊。嚇、啊？喂，做咩嘢啊，大佬？咁即呢啲係我最唔想見到嘅。嚇、啊？咁到底大家想唔想我哋節目係一個純科幻嘅節目？但係純科幻就係做咗落去，就係冇人會聽。包括而家聽開嘅朋友，其實可能都會覺得悶。嚇、啊！即係好明顯就係我哋講嘅係。已經講到每年只係得幾套啊，係符合大家覺得想聽嘅一個呢、這個 level 嘅啫。一年得幾套啊？即係今個禮拜呢度忍者龜都唔算係嘅。 香港梗係唔得啦，忍者龜。 直情係冇乜人會因為啊今集講忍者龜要聽下啦。嗱、啊，你對比翻啊，我哋早期做嗰啲時候咧，喂講啲都幾冷門嘅，反而啲人都仲會想聽嘅，即係會引起都係興趣啊！你反而佢呢套我冇睇過，唔知咩人想聽下喎。而家唔係㗎。好大套片㗎喇已經大佬。 喔、哦、你嗰套片講政治話咪有興趣聽㗎。 係咪 係 咪係囉。我相信今集嘅節目嘅標題就係忍者龜冇咁即係冇咁多人會聽。你想比卡超多人聽啲你信唔信啦， 嗯。 係咪 係。 你信唔信啦，會係啦。咁咩譯名咩即係咩都好啦，即係總之你用返呢樣嘢做個 title， 我肯定多人聽。 嗯。 你寫咩忍者龜嘥鬼氣，就係咁。哎，咁算啦。 好，講返下禮拜。 係呀，唔知馬仔要走啦，真 係。係呀，走呀。 下禮拜咩做有冇 非常道義呀、 啊。做到想講粗口呀、啊、我都。 非常道義呀、啊。 非常道義係仲有。 將海報見到阿周杰倫㗎喎。 喔、哦。 係呀、啊。 哦、即係咪香港嗰張先見到，定係你意思係？ 唔知啊，我見到街嗰度有阿米高堅，跟住哈利波特同埋周杰倫三個企喺度，即係佢哋我張海報有三個人企喺度。 嗰張有冇咧？ 咁啊，其餘唔知喎，咁就總之我見到街又有啊。 我見到有哈利波特咯，反而調翻轉。 哈哈。 O K， 咁唔好啊，唔講啦，係夠有咩有咩，快啲報完收工啊。 哦，冇啊，跟住魔獸爭霸戰紅掘嚟啊。 係啦，嗱呢度就香港就冇人期待嘅，但係咧原來連內地啊，連周圍嘅華人都好注目過呢套戲。 唔係有玩嗰只 game 嘅，啲人咪中意咯。但係喺外國已經插得好勁喎，唔知點解話。 佢睇咗人話唔中意，仲有咩太少啊？又係太少出。 唔係佢可能一個背景太龐大嘅話，佢呢套戲係。就係、是、整咗兩族咁樣好少嘢喎，即係佢講得好少嘅，即係佢就係好似即係你見到話咩團結一齊打咁樣，跟住佢話其餘嘢好冇，即係佢唔講到嗰啲咯，即係佢局限咗就係一件事咁咯，係， 即係佢成個地球咁大，但係今次淨係講兩個國家之間戰爭咁啦，即係意思係嘛？ 即係類似咁兩族個戰爭，跟住咪咁咯。 冇辦法啦，咁啊，咁但係個 唔係佢呢個話要拍連做好多套先啦，哇！因為 佢 背景個世界太龐大，好多嘢啊嘛。 諗住係嘅，真係佢真係諗住係嘅。O K， 嚇，但係佢要得先咯。但係我見到好似啲分享外國啲人已經鬧緊 啦。嗱，個導演就係我哋以前好讚賞嘅 David Bowie 嗰個仔啊，係就係我俾人鬧到爆嘅介紹嘅戲啦，係嘛？就係、是、呢個 The Moon 啦， 係 嚇，同埋嗰個啊叫做咩咧 ？Source Code，Source Code 啊，即係嗰套。火車爆炸案咁，佢不斷 time loop 翻去查翻件事，嗰套我都唔記得香港叫咩啦。 咩危機咩？ 危機唔知乜嘢？ 唔知咩？係啊。 解密啊，解碼唔知。 係啊，唔記得咗，係類似啊。 O、okay、K， 好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咁啊有咩？下禮拜都 O K 㗎，係咯，都會同埋呢啲我諗我都可以睇到嘅，反而下禮拜係啦，可以同大家講。係。唔係即係 有套咩999犯罪禁區嗰啲啊？ 啊呢套我唔知係咩。 唔知啊，呢套我都。 仲有咧 ，Conjuring 系啦 ，Conjuring 系嘛，鬼屋几好睇。 吓系啊，但系已经有咗先场啦，咁 系咪？系飘零宴系未做噶系嘛？ 飘零宴啊，系咪已经做紧啊？ 正式未做，佢因为有先场，正式系再下多个礼拜嘅。我有即好似见到系。 系。 我谂仲有冇咩纽约啲咩？ 我唔知咁就系啊，即系。 中文戏嚟嘅 ，OK， 好。 吓吓。 好，仲有咧？ 哦，冇啊，我呢边部机闸住咗睇唔到啊，跟住。 是啊，我都是啊。是不是有个网慢啊，调返转睇。 唔知用唔到啊，应该再下礼拜先我哋私募又先敬意。 6月16号我哋先啊 ,ok? 咁但係其实网有一睇嘅，不过我哋都未睇。咁6月23呢就有天煞2啦，睇下地球快一次啦，泰山啦，係咪有冇错？ 嗯。 係啦。咁6月21就咩星空奇遇记啦 ,Beyond 啦。 嗯， 咩超越時空啊，同埋捉鬼敢死隊啦，唔知有冇錯啊？唉，我睇翻自己個舊 list 嘅啫，係啦，我嗰個都唔好喐，但係因 為 係咁上下啦，係啦，算啦，唉，我哋有咁多集都唔知，唉，係啦， 係到時係啊，先叫 下個禮拜我哋仲喺度，仲有節目嘅，唔係同大家講下係啦 ，Conjuring 啊，講下嗰啲咯，好嘛？ 嗯， 係咯，仲有咩話？非常道咁咯，係咯。 系 非常到我自己又有期待嘅，因为始终第一集我自己好中意嘅，即系呢种咁嘅好奇怪，但系咧佢又竟然俾翻少少，又好似听落有佢合理解释嘅一啲咁嘅魔术即系或者啲咁嘅戏法咁去玩一啲嘢咁，中间又系一啲案咁样，咁其实我觉得非常正，咁但系嗰时第一集因为都有人闹到贴地啦，系咪？咁所以 系 睇下点咯，系咯，下个礼拜仲有 Sci-Fi 全面睇嘅 ，OK， 嚟同大家讲下呢啲咯。 嗯， 我唔 promise 大家啦，下礼拜等一下 ，OK？ 或者我哋仲继续做嘅，系咯，我已经唔敢 promise 任何嘢 ，OK？ 好啦，咁啊，嗰個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tsuku@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寫信俾我哋啦，回信嘅。咁啊，轉個頭咧，我哋依舊會擺上呢個 myautocast.com 同 sci-fi411。咁啊，仲有呢個 sci-fi-backup.thisistep.com、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仲有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啊，香港網台 app 嗰邊咧就要 under records 嗰邊先揾到我哋噶啦。咁呢個香港播放 castware.com 咧，就頭先我哋 update 咗地方，其實會自動有噶。咁啊，另外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嘅聽眾群組咧，就係、是、facebook.com groups 赤同3392617663二嘅。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咧就係、是。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啊，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啊，同埋經典重溫嘅。好啦，咁同大家講一聲，好啦，拜拜。 拜拜。